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系啦，一阵马仔转个头先装我哋，因为我哋早咗录啊。系啊，咁我哋讲住先。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咁啊，科幻片就有嘅，咁啊，自杀特工队啦，超能部队咁样嘅，都我觉得有啲恶搞啊，个剧中文名就咁自杀特工咪得咯。 系啊系啊，咩咩硬系多四只字。 系啦，人哋个戏名本身都冇咁样，系啊，中英文都冇咁样，系咯。咁啊，呢套就应该今个礼拜系叫做最多人睇嘅，但系亦都系最争议嘅，即系又系有人讲好嘅， 咁啊 唔好，系啦，系啦。咁啊，一阵会讲嘅，系啊。咁啊，另外就不如数下先啦，直情啊数下榜啦， 数榜。 第一位故事就系头先讲嘅自杀特工啦，系啦。咁第二位有呢个咩咧？ 第二位是有呢個《冰河世紀隕石撞地球》，咁我其實昨晚先睇嘅啫，因為之後都冇唔會講噶。咁你問我呢套就去到真係好似迷你兵團嗰只啦，已經跌到去嗰只，即係純胡鬧、純搞笑，我覺得麻麻。即係如果卡通片嚟計啊，就係咁啊。 佢齋笑啦呢度就 係啊，因為始終第五集咁啊，我覺得好重複啊，啲笑位又俗，比較俗，有啲俗，有啲。即係係啦，即係個視野都差咗啦。你問我係啦，好勁嘅。第三位係哆啦 A 夢，哇，估唔到其實你問我。 雖然 佢係啊，即係估唔到，即係你知佢唔係 CG 啊，即係唔係 CG， 即係唔係 stand by 面 嘅 2D 嘅動畫監片，但係好少咁高佢。好，我嗱我明佢年年都有嘅，咁但係今年佢我都做得幾好，佢反而勁咗，係啊，係啊，就咁樣。第三位咁佢上映場數多咁樣。 你睇咗好唔好睇？ 我未睇啊。 哇！你未睇？未睇 ？OK。 我真係未睇係點？ 唔係，因為佢叮當咧，佢朝頭早啊，而家朝頭早會高啲嘅，因為佢啲場數都係偏咗啊， 係 啊，咁可能晏啲又冇咁多啦， 係。喂，咁啊定係啊， 都係 加寬啲。明白。第四位就係Jason Bourne半碟追擊五。身份重計 係啦， 呢套上個禮拜大家講咗啦，我都好認同大家嘅觀點啊，好正嘢嘅都係啦。 第五位 好，第五位《海底奇兵二》keep 住係啦，冇錯。 第六 咁啊，第六位係《盜火新聞線》呢套有睇我文都知，我極讚嘅。 呢套好多人都話得喎，呢套 係冇錯，稍後講啦，呢套係我覺得得嘅。第七位亦都係我覺得得，不過我未出文講，係《奪命狂沙》， 呢套我讚 係。系啦，呢套比較即係又係啲小成本啲，一人類似一人一景嘅作品，但係都 OK 嘅，係啦 ，OK 嘅拍得。好，第八位係《寒戰二》，仲喺度啊，佢有機會。咁《寒戰二》而家嘅形勢，佢已經破即係歷史啦，華語片第一位啦已經。咁佢而家有望係可以突破6600萬，就贏《Harry Potter》嘅最尾嗰集，咁就成為全即係香港歷史上啊，連埋外語片啦。就票房第16位嘅，系啦，有望衝緊，係講起個香港啦，緊香港係，係啦，但係佢16位已經係華語片第一㗎啦，咁即係證明其實香港票房頭16套都係西片嚟嘅，其實係啦。好，第九位亦都係上個禮拜冇講過，今個禮拜可能講少少啦，《當這地球沒有貓》係好好睇嘅文藝片。冇錯，不過文藝得嚟其實佢有啲科幻嘅，其實 科幻 係啦，或者叫魔幻啦，冇錯。好，第十位就真係我好想睇，我未睇，不過佢 但呢套係優先嘅啫，係 咪？冇錯，佢每個禮拜上幾場嘅啫，第十位係啦，好值得睇。 就係正式上啊？ 唔係，佢要去到8月20幾號，即係8月最尾嗰檔期。係啊，但係好醒啦，佢發行，佢知道套戲話題嘢，佢逢禮拜日搞優先場，係啊，等呢啲人睇完出嚟讚，佢話谷到好強啲票房。就係韓國第一套唔係話叫第一套喪屍火車片可以咁講，喪屍殺列車係啊，我睇過 trailer 好正啊，好想睇呢套係。 系啦，嗱咁啊，順延咧，其他不過就《封神傳奇》係到底係新定，因為唔係嗰啲選就上個禮拜。 唔係上個禮拜上，我即係出曬文插，咁啊被譽為爛片之首嘅，係啊，今年國內係啦， 我未聽過人話好嘅 ，OK， 咁啊到而家都仲有第十二位，咁啊有20多場咁嘅，咁啊好啦，係咪？其他啲應該都係順落啦，係咪？都係啲舊。 係咯，順落咯，冇新嘢啦，寶貝當家咯。 當家係今個禮拜新嘅。 系今个礼拜新20位，系啦，吓死人嘅呢套嘢，系啦，我都未睇，系啊， 即系都唔知咩料啦， 冇错冇错， 系啦，咁啊好好，咁啊差唔多啦，咁啊首先嘅咧就系呢个香港嘅观众用佢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 咁以作參考啫。OK， 好啦，咁我哋開始講古仔啊，唔需要聽古仔，唔需要穿橋嘅朋友識機。好啦，咁啊，不打講咩先啦，係講點講咧？因為好多 嘢要係啊，嘅嘢好快講，快講鯊魚好嘛？快快講鯊 魚講啊，係啊，講一講。 係咯係咯。咁你鯊魚咧，你話少少地講啊，即係搞笑咁講啊，其實嚴格嚟講，佢都有啲科幻片特質嘅。系啦， 最 後你問我，因為咧 去到尾簡直 係啦，因為一來咧佢有科幻片嘅理性啊，因為佢其實佢都係一套係求生嘅片嚟嘅，即係佢會好重點講佢個背景，咁佢特登安排佢係醫學，你當佢讀緊醫生啦，即係醫學院第四年咁樣，咁已經都有啲一定嘅急救啊外科知識，咁另外亦都會好鋪排講佢一早預備身上面帶啲嘢，又或者執咗啲乜嘢，咁去到最後個劇本係會每樣嘢都有用嘅，可以愛嚟緊急連針啊，可以愛嚟緊急啊整個鯊魚整痛佢啊，又可以愛嚟靠少少條繩愛嚟綁自己或者揈嚟攞啲嘢咁樣，咁佢樣樣嘢都係有呢啲作用，咁佢成個過程你問我幾理性嘅，佢亦都係好理智咁求生。咁第一有科幻片嘅理性啦，佢亦都有呢個科幻片嘅誇張啦。咁科幻片嘅誇張就係一條鯊魚啦。咁我唔知大白鯊，你知大白鯊都好誇張啦，成塊山板佢都咬得爛。咁呢條鯊魚誇張到就連過啲鐵做嘅一個鐵結構嘅燈塔咧，成嚿可以俾佢就咁咬咧，扯開曬啲樓梯啊！佢連個女主角匿入個鐵架入邊，佢連個鐵架都咬爛嘅。系啦，咁啊好劲嘅，佢对个口个破坏力。咁同埋佢有时有啲咬人嘅场面咧，咁你鲨鱼你知喺海度咬嘅啫，佢好似海豚咁啊，跳出嚟飞咬，咁一咬就好似话变种食人仓嗰个巨大版咁啊，一担啊成个人连人带嘢担落海，咁跟住就成海血咁啊，有嗰科嘢，咁所以变咗咧，系啊，有少少科幻片嘅感觉咯。咁但系当然你话。你接受到嘅鯊魚誇張啦，咁佢即係適當地誇張啦。咁套戲入面其實就係來去都係鯊魚嘅啫，同埋女主角咁啊喺個海邊度。 有隻海鷗嘅好似。 係啦，咁啊有個叫做中間，因為有啲位個捐咗上岸，佢係要休息。咁啊有個隻海鷗過去都係受傷，佢俾個鯊魚咧撲出嚟嗰下。戒到佢對翼啊，佢流血嘅。咁個女主角後屘就開頭又見到陪佢咁樣，咁後屘又幫佢啊，佢脱咗教，咁啊幫佢整翻對翼，兼咧就喂佢嘢食。佢有啲蟹嘅，咁佢自己可能食完咧，掠出嚟啊，俾個海鷗啄下咁樣。咁最後就放埋佢喺個塊爛嘅滑板度。咁啊，即係雀仔最後係好嘅，即係佢雖然飛唔到，咁但係飄上岸。最後一齊到岸就即係冇事咁樣。咁結果話唔穿啦，但結果好誇張，即係我都明白。係啊， 我要睇啊，到底點可以？係啊，值得睇。國戰呢條真係簡直就同機械獸冇乜分別嘅鯊魚咧，係啊。冇錯啊， 我都知道。我昨晚同 Tasco 傾 ，Tasco 話：喂，最後反而殺完隻鯊魚喺入邊先發覺，原來入邊係機械人嚟嘅。 系， 隻眼就係 新品種，鯊魚型雙眼雷達，原來唔係都冇可能有咁嘅攻擊力啊！ 係啊係啊，同埋佢好威有人性嘅隻鯊魚，即係會燥底啊，會嬲啊，會報復嘅，即係講到咁嘅咁啊，不過即係適當誇張啦。咁我整體覺得佢個佈局，即係套戲又拍得好緊張，即係以咁嘅成本，你覺得正嘅肯定唔會悶。 即係靠劇本啦，呢個其實主要 係。係啊，即係咁簡單，佢都係擒下擒去游水，但係中間佢有都好有層次，即係好複雜嘅。講佢開頭個招式， 有冇少少少年派咁嘅咧？其實。 有啊，有咁嘅感覺，但係佢又不至於玩到咁長啦時間。佢實際好似喺嗰度停留咗兩日嘅啫，即係兩日佢最後就要 battle 啦，因為佢水漲啦，佢因為水漲佢冇得走啦，佢漲就漲到佢一定要游過去鐵嗰嚿嘢度，咁但係游過去中途已經好多嘢失化緊啦，咁最後游到咁隻鯊魚又特登連個鐵嗰個都攻擊，撞到佢跌咗落海，咁佢就焗住要同佢。叫佢隻抽咁咯，你話你越大支嘢咁，係啦。咁但係整體緊張之餘，我你問我就佢一開頭佢拍佢有啲特登拍到落差嘅，一開頭佢拍到個海灘好靚嘅，佢自己玩個滑浪咁同啲 band 玩咁樣，咁啊拍到個感覺好有動感，好 MV 同埋係有啲功力嘅。咁但係到之後一個人留喺度啦，開始見鯊魚，佢其實佢冇特登拍到黑嘅，即係仍然係陽光海灘藍天白雲。但係佢又透過啲鏡頭啊，或者即係移動長鏡頭啊，又拉歪啊咁樣，咁有啲鏡頭技巧又拍到成個海灘好驚心動魄嘅。 即係明明同一個景， 功力 明明同一個景嚟嘅啫。 係啦，冇錯。咁、而最後有個落差就係一開頭點樣一個海灘好開心、最後就發覺成個海灘原來危機四伏、最後又點樣掙扎求存。咁最後完咗啦，回望翻個海灘，又另一種感覺咁。咁即係有啲功力嘅個導演，咁所以我都覺得值得睇啦。如果有時間就冇錯。 好嘅，雖然就長試又不及嘅一個大片，但係到我聽到香港好多人睇完都係極讚嘅呢套戲。 冇錯。嗱，你問我自己啊，我一定高分過自殺特工好。 係一陣解點解？ 系啦，冇错。 好，咁另一套都精彩，一定要讲嘅就系《导火新闻线》啦，系咪？ 冇错啦。咁呢套我讲翻啲背景啦。其实我之前都查过啦。咁其实《导火新闻线》佢就唔止个导演啦，导演啊，即系我哋叫方哥啊。咁啊，系其实佢啊都系电视剧嘅总导演嚟嘅。咁亦都系喺即系又系无线做咗好耐。到阿王维基吹鸡，佢啊头一批走。头一批走嘅无线导演，咁都系叫做，即系你知头一批走一定系有，即系有啲唔妥啦，对无线系啊，坦白讲啊，即系咁啊，亦都认同王维基嗰种风格咁先，嗱临走过去啫。咁反而个编剧咧，其实阿导火新闻线其实个最个主创其实即系除咗阿方哥啊，咁我哋其实系仲有位编剧嘅，系位女士嘅，就是、潘万红女士。咁嗰位编剧就即系其实由最早系去策划嘅。即係呢個嘢，咁可以當叫主頭嘅主創嘅佢，咁而佢就做曬咁多集電視嘅編劇，咁當然唔係只有一個寫啦，啲電視編劇就再分有兩三個，咁但係咧呢套戲嘅主編劇都係佢，咁所以可以話係無論係拍攝啦，即係導演啦、攝影啦、製作啦、編劇啦，其實全部都係電視版， 即係台前幕後唔裝嘅， 係啦，幕後係同一班，但係正中正轉嘅，即係可以。 咁但係演員咧，演員都係全部 演員全部一樣，連係有啲我哋連後面即係比較嘥喺電影入面比較嘥嗰啲，其實喺電視入面緊要嘅係有戲嘅角色，咁都係一模一樣。系啊，咁都有啲新角色加啦，即系譬如吴孟达就系新嘅，即系电视剧入边冇嘅。咁、譬如特首嗰啲系新咯，咁同埋我最正嘅林郑月娥咁都系新。 佢冇咁讲嘅， 我谂扎系人都知咯，戴大副眼镜咁样嗰只咯。 嗰个做开陈方安生嘅以前。 冇錯，係佢而家做埋。 知邊個啦？ 即係呢啲，係啊，即係唔係佢做得好喎？佢啊，即係透過個演技咧，分得到呢兩個，咁佢啊正喺呢度。 即係你會感覺到嗰個係邊個 啊？係啊， 講名嘅。 冇錯。咁啊，你問我，因為正中正轉，佢入邊有啲開心嘢嘅。第一就你睇個電視劇，你就知咧，其實電視劇入邊個主軸咧就係三個女性嘅，即係佢有啲而係傳媒風雲。嘅二十三十四十版本，即係特登係描述喺傳媒入面三個唔同年紀層嘅女性做主族嘅。咁當然我明白，仲有啊，即係譬如啊黃宗曉啊，即係有啲男性角色嘅，即係電視劇都有。咁但係你問我主族計啦，咁就係有個即係有個叫啱啱入嚟好有熱誠嘅靚妹啊禮賽嚇。咁啊，但係就嗱、香港電視同無線嘅分別咯。咁香港電視就揾個即係其貌不揚，但係有演技，亦都做到嗰種感覺嘅，有個叫楊琪嘅嘅。咁但如果你無線拍無線又係一定係揾嗰個 邊個咧？ 即 係 嗰個 達哥啊！ 係啊係啊，達哥又揾達哥做咯，好好多係咁，又係嗰啲扮白痴哈氣咁，又一腔熱誠，夜晚留喺度做嘢又唔出聲嗰啲咁樣。咁啊，即係所以好拍法好唔同。咁啊，楊琪啊貼地好多佢嘅演繹啊。咁另外第二中層就係我即係依期至愛啦，即係話綠豆又見佢咁啊，好 hit 嘅其實周嘉怡。系啦，方形咁样角色咯。咁另外仲有一个就是梁小冰嘅。咁梁小冰你当佢又叫皇阿玛，你当佢佢嘅总编啦，喺电视剧入边。咁啊不嬲就梁小冰描述到佢都冇话叫做又即系又唔算话好忠嘅，即系佢都会踩界嗰啲嘢。咁但系就踩界得嚟，佢都系撐份報紙，即係用心做報，同埋就撐啲下屬咁咯。咁但係有啲嘢都有時有啲少少過火，亦都佢有時都會揾啲新聞做交易嘅，即係佢都有啲好似今集電影黃宗曉咁樣，佢即係為求有啲某啲目的，佢都有時會用嘅，即係啦，即係有啲心計嘅人嚟嘅。咁但係講佢最後又開頭有啲奸，有啲忠，最後就喺電視劇入邊咧，講佢最後就即係知道原來佢係。為咗份報紙失發咗好多嘢嘅，亦都個決定係正確，咁大家人都體諒佢咁。咁但係最後梁小冰就因為咁咧，最後就俾佢高即係叫做報紙嘅管理層啊炒咗。 哦， 咁炒完之後咧， 咁 ending 電視劇咧，佢係講佢會最後就炒得嚟就咁啊，方盈咪上位咯，即係阿周嘉怡咪上位咯，咁啊交代曬啲嘢，咁啊最後就 ending 咁講佢話佢後屘要揾就離開，又話去英國咁樣類似啊。咁但係就最後就開會，咁就話佢搭嗰間班飛機咧，就喺新聞報道就話講佢墮機，架飛機有意外就空難死曬啲人。咁就咁 end 㗎喇電視劇。咁所以呢梁兆斌究竟有冇死呢，係咁樣透過新聞講，咁大家好緊張，即係打電話俾佢，發覺冇人聽，咁就完嘅電視劇。咁冇明確講梁兆斌有冇死。咁呢保元位就喺度啦，即係電影有講啦，證實咗佢係冇事。佢又保元得幾靚嘅，就因為原來佢同佢前夫，佢有啲片段補返前夫個鎖，原來佢當日就因為佢不嬲，佢有個位就講佢係事業女性啦，為咗事業就放棄咗好多嘢，佢放棄咗㗎，佢同個女又唔妥嘅，咁亦都搞到佢婚姻關係好差。咁但係今集就講佢因為事業失敗，但佢同其佢體驗到即係親情可貴咁啦，咁所以check返呢啲位，佢最後原來係返去前夫度，咁前夫因為嗰日呢就叫佢去美國。佢其實就搭臨時改變主意，搭咗美國機，所以 哦，即係佢冇去到嗰班墮機。 冇錯 ，exactly 冇嘢。咁但係當然呢套都理解啊。咁大家都知電影版不嬲，梁兆斌就隔唔到期，佢好想拍嘅，不過隔唔到期就隔拍唔到。咁所以梁兆斌不嬲都冇。咁所以你問我擔心就喂，因為個演員拍唔到，你話夾硬揾個陳小明轉咗佢嗱，其實唔係唔得嘅呢招手法。咁但係如果全部原班人馬突然間又唔同咗，係啦就突突少少咯，係啊。咁但係佢 都冇講佢嘅， 佢就借一開頭有 flashback， 再其實佢我諗佢補可能補少少片段，你問我一兩個 shot 咁就好快地交代。咁同埋佢一開頭就即係都預咗有啲唔係咁多人睇曬電視劇，佢有啲快速嘅自述咯，即係一以翻話方形嘅角度去講。佢就以佢嘅視點，由我而家做咗總編輯啦，我睇翻一班馬，睇翻而家個報界，咁佢有啲快速回顧，講佢自己個心路歷程，咁佢就叫做彎噏曬電視劇嘅嘢。咁當中其實仲有一個重要角色嘅，電視劇有一個叫王子嘅角色。咁你當佢個 team 人都要有啲男仔啦，咁不嬲有黃宗曉啊，即係男神主角就緊啦。咁另外做個王子，咁王子個出現你當係啲資深模好模實嘅攝影師，佢又唔似黃宗曉咁樣比較叫做跑到好 aggressive 嘅，佢就比較即係叫務實嗰隻嘅。咁我想嗰隻其實條感情線講佢阿王子就暗戀阿楊琪嘅，咁但係楊琪就同黃宗耀一齊嘅，即係你當係咁啦，有啲三角咁啦。咁阿王子我都唔知邊個演員，真係要查下，即係唔係出名嘅演員，係即係電視劇先有啫，電影冇。咁但係王子喺電視劇最尾咧，係為咗擋阿楊琪，就俾人插落心臟，就一刀吉死咗。 咁、這個、 Stanley 死咗嘅。 哦，呢、這個死咗。 但電視劇已經知㗎啦，所以廿零集我記得電視劇都接近後半部。咁佢嘅死啊，嚟導致好多嘢嘅，即係佢嘅死係好緊要喺劇本入邊，都、令到成個部或者大家都團結咗，又或者個警部都哇即刻確立咗自己方向咁啊，你預係咁啦。咁但係今集佢正就佢一開頭係有好多嘢回顧翻王子嗰陣時，咁佢原來佢有個承諾嘅，因為王子咧同個阿楊琪講，咁楊琪不嬲係新人係負責寫稿啫嘛，撰寫或者叫做攝影助手，佢未試過當正叫做攝記啊，真係去一個人去採訪一單嘢。咁今集就講佢個時點，佢第一日採訪嘅第一單案。就係楊琪，就係呢單案，就係《盜火新聞線》呢單案。咁佢影嘅第一張相，佢就明知王子死咗，佢 tag 翻落個 Facebook 度。咁而其他譬如黃宗曉啊、周嘉怡啊、Even 啊關公即係郭峰，即係有啲高層都睇到。咁大家睇住個 Facebook， 咁唔同嘅傳譯有啲回顧。咁俾個翻個即係回應翻王子個承諾。我如果我第時第一日做攝記，第一張相我定我 send 俾你嘅咁樣。咁但係其實王子死咗啊嘛。咁嗰幾個。做口做得幾好，係好 touch， 同埋即刻將成個電視即係好似總結曬之餘，又承接到落嚟電影咯。咁呢啲我覺得真係手法個編劇寫得好，咁係 touch 嘅。你問我係咁佢就咁叫交代完咧。咁其實佢開頭唔係採訪呢單嘢嘅，即係唔係採訪吳孟達事件。咁但係就係採訪嘅話，跟住就小巴就撞啦。咁後屘先穿咧，原來小巴點解會撞？就其實係佢老婆嚟嘅，吳孟達老婆。咁吳孟達老婆點解會撞車？就因為佢收到吳孟達個短個錄語音通話，就係話佢會今日要為個女討回公道咁樣。咁佢又即係茫然嗰下就撞車咁咯。你當係咁啦，跟唔係茫然之後心臟病發，跟住撞車，跟住又失咗知覺咁架車一路衝咁，跟住又炒車。咁跟住就報道炒車嗰場。咁然後吳孟達嗰邊同一時間，佢就喺電視台度夾人啦。 咁就開始。 即係其實佢有啲似之前有一套韓國戲咁啦，即係佢喺個電視台度貼住曬啲人嘅一個故事啊嘛。 冇錯。系啊，我唔知边套系咪，但系啲我网上面有人劲讲话佢其实似天眼最劲，但系天眼最劲就好睇好多嘅。咁嗱，我唔敢讲，因为天眼最劲我真系嗰期忙嘅书展我甩咗。但系天眼最劲唔系韩国片嗰边，系嘛？系咪？系咪？系咪？啱啱近期讲反恐嗰套啊嘛，天眼最劲。 之前韩国片其实有几套都系咁噶啦，即系讲个电视台有人即系入咗去，好似想恐怖袭击， 即系都系咁嘅。 咁但系跟住原来嗰个人又系有佢嘅故事嘅，即系又有原因嗰啲 啊。系，梗系有啲原因，有啲原委要去咁做啊。 好睇噶， 都正嘅系嘛？ 诶，好好睇噶。 我就咁對，我就覺得對近期嗰套咩《華爾街綁架直擊》咯，即如果就咁對， 即係 好屈臉啊，係啊。咁但係你問我， 我唔係話抄，即係個類型有啲似。 係啊，類型似啫，即又係直播室，咁佢個目標都係有啲控訴嘅，咁啊，但係就控訴得嚟，點樣解拆呢個困局？咁但 係係 啊，你問我公道講喎，即係呢套啊好睇過《華爾街綁架直擊》好多喎，我覺得，因為《華爾街直擊》我覺得好鬼離地嘅。即係雖然佢梗係懶係又係話自己即係輸咗錢咁要控訴個華爾街個集團咁樣，即係你問我控訴貧富懸殊，咁但係其實佢好片面。咁呢套我覺得佢地貼地啲，因為 以往睇嘅即係一啲電視嚴肅類嘅電影版咧，即係跑出嚟雖然啲景啊嗰樣嘢，咁啊梗係靚過電視好多，但係你總係有少少嗰啲電視電影咁嘅 feel 喎，即係硬係好似 睇緊 戲。呢套唔會係嘛？ 唔會，但係你問我，佢始終都係佢又冇乜大場面嘅。你問我，即叫做 ending 有大場面啦。不過我睇下，不過我結局講埋啦，我都即係預報啦。佢 ending 又即係懶係也係有啲網絡，即係叫做網媒就幫傳統紙媒有種咁嘅感覺嘅，即係紙媒吹雞或者喺網媒吹雞。咁最後就叫做有交代，即係而家嘅報業生態都冇話分到咁敵對嘅啦，即係冇話阿網媒又紙媒又唔妥咁樣又唔係嘅。咁最後啊叫一家融為，咁大家都吹雞幫拖，咁最後啲人就去到電視台門口。咁你當好似遊行咁咯，咁大家拍手掌支持萬達啦。有人講話係好鬼離地嘅，咁我覺得啱嘅，即係你 ED ending， 咁你梗係要揀個 ending 啦。你問我佢個 ending， 如果吳萬達死咗又冇咩意思嘅。咁佢又講到即係出面好多人支持佢，咁吳萬達雖然佢因為佢都係犯罪喎，吳萬達佢一定係佢夾過人，點解一定係犯罪？咁佢梗係拉上警車，咁但係臨拉出嚟。哇！啱發佢出面全部人拍曬手掌，係咁影相，閃光燈係咁閃，佢又覺得叫引起咗社會關注，佢嗰個議題佢已經成功咁，有啲感動你問我。咁嗰場就叫做唯一大場面，因為其餘真係就都係唔係 講大場面啊，即係講 一景兩人咁。咁佢個拍法就好 TVB 嘅，即係唔係 TVB， 即係你啱係有啲即係電視劇嗰啲咁樣場口咁咯，兩三個人講嘢咁啊串住去。咁但係佢我又成咁講，呢啲拍法就。唔代表一定差嘛，你拍得好張力一樣正㗎嘛，咁呢套就做到啊。即係我覺得佢都係有好多即係電視劇嗰啲拍法，傳統拍法嘅。咁但係佢入面佢啲人物關係啊，或者佢啲對話寫得緊張，咁就變咗你又唔覺佢變咗好似睇電視劇咁。你問我啫， 係啊。我諗呢套就比起即係其他嗰啲即係所謂電視劇電影版，即係仲有套《試圖行者》，即係呢套起碼咧就好似日劇咁樣咧，係連接嘅，即係同個電視劇。 冇錯，緊接咯，直頭播住，因為啱啱講佢由黃宗曉同阿楊琪就係，因為佢最後電視劇先講佢復合㗎嘛兩個，咁今集就講佢嘅， 就專係咧就根本係另一 係啊， 周不時會， 冇錯， 即係呢個就大家可以即係對比啦，因為好似都好快啊。 即係《試圖行者》咁，你如果啲角色都唔知咩人嚟嘅，全部轉曬人，又轉埋個名，可能就食住其中一兩個經典角色就 develop 個故仔。咁以前拉丁哥嗰啲都係㗎，咁同本身拉丁哥冇關係，係啦，夾硬叫做食住佢個人氣，就舐多個電影。咁呢套我覺得似就真係補完咯。咁入面都有啲嘢講，即係有啲嘢回顧翻嘅，即係包括阿黃宗曉去個 background， 咁佢今集都有啲悔疚。因為原來佢阿黃宗曉同阿吳萬達其實想當年佢採訪嗰時候見過，咁因為佢最後吳萬達帶出就係有個叫一案兩審嘅議題嘅，咁呢樣我其實我都唔知道，即係我又冇未揾資料，佢就咁講啦，佢又話一單案只要你判咗佢係無罪，就算你發現咗新證據或者證明咗有人講大話，已經證明咗啦。佢都唔可以重審，因為已經判咗有罪，判咗冇罪就冇罪，就唔可以喺同一個控訴同一個議題，即係叫同一單告佢嘅罪，就審多次 佢就話法律係咁規定。 我知道美國係咁啊。 我就係唔知道，但係唔會忘居喎。咁你明知佢之後證實證人有錯，咁你唔可以話上訴咩？ 唔係同一同總之唔係佢其實係咁嘅，係同一個即係你告嘅同一個個罪咁啦。 罪係同一個罪。 佢打甩咗咧，佢就打甩咗嘅，即係你唔會再可以翻案，就係、是、咁簡單。 咁但係冇得翻案點樣？咁我而我之後證明有嘢錯，有人講大話。 咁你就可以無日無之咁打落去咯。 咁但係事實係㗎，咁我哋求真相啊，冇知啊，你明你咪有做，你唔會俾人告 㗎。唔係，有冇做係冇人知㗎嘛。有 咁但 係 有充分證據嘛？ 唔會 咁我即 係 做完單案，我有充分證據，唔可以上訴咩？ 咁 我又唔係 咁啦。 係 你嗰年好幾個都係㗎，即係同一單案，佢總之打甩咗，就算之後有發現證據，真係證實嗰個真係兇手都好啦，係唔可以告多一次嘅，係 都唔可以告嘅。 美國係，我就唔知香港。 咁係啦，佢呢單案就講呢個案咯。咁嗱，我即係法律觀點上，我又唔知啊，因為佢又話講好似而家，佢就話立法會都有修例，咁但係因為嗰啲即係啲佢原來個即係涉及啲單案嗰人又好鬼有勢力嘅，即係佢阿爸又富商咁。咁、後屘直頭話講佢即係有暗示影響埋立法會嘅修訂。咁、有啲即係你當最後就變咗係一啲即係講社會不公嘅，即係講點樣即係小市民點樣各同人即係發聲又冇人聽。咁所以佢先要搞咁大龍鳳，佢個目標唔係要殺咗嗰個人。咁佢話殺你就幾嘢有幾咁易就撳粒掣殺。我目標係要公審你，同埋就要特首修例，就第一單修例後嘅案就公審佢。咁點解佢咁大仇恨呢？就話講原來呢個人表面又係一個年輕企業家啦，但原來佢唔知六年前喺老闆就講佢夾咗佢個女，佢個女喺後巷就強姦，但強姦姦下佢以為係檢屍嘅。咁點知間間下佢醒咗，咁佢就驚得滯，拿啲嘢就剝死咗個女。咁就但係就證實咗佢有精液㗎啦，證實有目擊證人睇到佢話拉去後巷嘅，咪上去架車咁，跟住車咗去後巷嘛。咁誰不知到上庭嗰下咧，嗰個人就收錢，就話條女自愿上去車。咁所以個官就覺得證實唔到一定強姦。咁佢點解死咧？就同佢有冇病強姦未必有關係。咁又揾唔到證據證實邊個殺佢，咁所以就判咗佢無罪釋放。係啦，咁所以佢老豆老母就好仇恨，因為知道佢話，即係個女佢又話講佢，即係都係咁啱嗰日落夜場咁啦，就唔係啲 VUV 嗰啲 MK 女嚟嘅啫，佢又咁講啦，即係特登有個落差，咁啊即係咁樣哇慘死咁，仲要俾人奸殺咁樣，跟住就懷恨在心，即係唔係懷恨，即係叫做佢想討回公道，咁但係就發覺後屘證實咗揾到嗰個人，又感動到嗰個人良心發現，就話自己個比較口供嘅，咁但係問題發覺就有人佢肯上庭講口供咧。都唔可以重審，咁跟住佢就揭開咗呢個議題啦，係啦。佢就話講原來掙扎咗好多年嘅，即係咁寫嘢去報章，又去嗰啲立法會門口示威，咁但係都一滾雲嚟，就係因為黃宗曉日於心不忍行過，就同佢講話你冇用㗎，你企喺度，你絕食死咗都冇人理你㗎，你要引人關注就上頭條啦咁樣。咁其實佢嗰陣時就叫無心氣與黃宗曉同吳孟達講過呢句嘢，咁於是吳孟達先知道咁樣。咁最後先即係處心做呢個咁樣嘅結局，就係想引起社會關注。咁所以最後黃宗曉知亦記得翻原來自己有份，咁佢有啲內疚，於是黃宗曉就叫做飾演幫佢嘅記者。咁當然佢又涉及到有啲盜傳媒嘅對譯啦。咁佢有個記者閃報，最大鑊就係個總編咧，佢係講國語嘅。咁當然喺而家香港人睇會覺得係一啲即係官媒啊，官方報紙。咁啊，閃報又係懶係做到好盡嘅，去到即係啲標題就話寫到之前又講佢啱啱創行嘅，哇！第一日嗰個頭條已經係搶曬阿炯報嘅風頭，咁係講佢又話乜乜乜乜咧，疑似咩車震咁樣，即係啲好誇張嗰啲頭條，一挖咁取重嗰類啦，佢以佢個編個風格係咁啊，咁啊兩個就有啲對譯咯。咁啊，閃報入邊就係講一開頭已經講佢有個記者係見到啊撞車事件啦，見到個有個排行架會跌落嚟砸死個靚妹，佢見到嘅，佢特登擺相機就然後就唔出聲。 咁關於單案咩事？ 跌落嚟嗰下先影，係啦。咁但係黃宗曉咧就影一下小巴之後擰過嚟，發覺見到，跟住就抌低個相機。咁有啲講佢係即係咁嘅處境，啊黃宗曉係寧願相機都唔要，就空埋去救個女仔嘅。咁最後救到爭少少就揼落嚟砸死個僆仔，咁又係嗰啲 好戲劇咁樣，啱啱黃宗耀過咯。跟住佢就指住個記者鬧：你為咗咩？你係咪黐線啊？咁樣跟住就同個記者有啲火藥味。咁嗰個記者又有啲戲，咁做得幾好。嗰個記者又唔出名咁，我唔知邊啲，即係你當新人咁。咁但係幾好戲。咁之後呢個記者你當佢奸啦，佢又特登做啲嘢咧激嬲啊吳孟達，佢係相入邊撳炸彈。咁佢多次做啲嘢，又話俾佢聽佢老婆死咗啊！之前有數有喺個網上面描述佢個女其實係成日收兵啊，個女啊都 v v v v 咁樣，係誣蔑佢個女啊咁樣，咁啊足興啊吳孟達，咁啊即係呢個記者就飾演一個你當奸記者，咁但係黃宗曉啊飾演嗰啲好 aggressive， 咁佢嘅目標係要幫啊吳孟達咁樣咯，處理呢件事嘅記者，咁中間有啲博弈正嘅，佢又加上啊個主導都有啊黃宗曉又諗到啲嘢，最後又威查到好多嘢。后屘又直头威胁到咩嘅特首嘅特首办，就因为佢有啲黑材料可以描述到特首办包庇，先能够去过一案两审先过唔到，咁但系黑材料嚟啫，咁佢直头可以控到特首办，就要求到特首办派代表入去个直播室同个你当恐怖分子啊，即系唔系大恐怖分子就去倾嘅。咁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情節，咁中間啲文戲呢我覺得緊張拍得好嘅，係啦，即係少數香港拿捏呢啲拿捏得我覺得好睇。咁加上佢入面又有啊，我有啲慣相看喎，有個叫做啊邊個成日拍驗驗心戲嘅呢，好高嗰個呢，呢排做個病套代言人呢，嗰個叫咩啊，即係拍過阿波嘅嗰個叫咩啊，唔記得咗。即係有個女仔啦，即係都比較年紀大啦 ，sorry 啊，啊係啊，莊思敏啊，莊思敏做咩㗎？做嗰個談判專家，做得幾好喎，我覺得佢，係喎，即係佢一路就同吳孟達談判，佢亦都感覺到吳孟達其實就唔係要炸嘅，佢為咗要有訴求嘅啫。咁中間有啲對嘴咧，咁啊佢演得幾好嘅，同吳孟達有啲嘢即係有交代到。咁總之類似咁樣啦，係啊，嗱內容我唔講太多，咁但係個整體就係話張力夠，咁而佢又個我開心就佢真係好貼咯，佢入面好多嘢都諷刺嘅，即係包括就開頭梗係講傳媒啦，點樣即係傳媒個定位啦，佢而家面對網媒，佢兩份報紙其實都跌緊書，咁但係佢點樣處理呢，即係點樣救呢，咁另外又會有個角色做得幾好嘅，就係、是、我不嬲幾中意一路向西個男主角，啊應該將咩姓我唔記得咗，即係做一路向西男主角嗰、那個，咁嗰個佢又飾演直頭嗰、那個你當阿炯部，即係炯部就即係主角嗰份報紙啦，嗰份報紙嘅你當老管理層咁咯，我唔知，即係你當佢都有份同啲董事開會，要同董事交代嘅人，阿張建升係張建升，咁啊即係 CEO 咁樣你當係啊嗰個報業嘅 CEO， 咁佢又好正喎，佢就其實成句佢。套電影有個主題嘅，佢就回應翻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呢、這個即係Apple 嗰個即係咩 Steve 係啊 Steve Jobs 嘅名言啦。咁佢揾呢個嚟玩嘅。咁一開頭就話講啊 CEO 即係意思啊張建升咧就係、是、Stay Hungry， 佢連佢個做人處事 Stay Hungry 啦，佢要份報紙都 Stay Hungry。咁佢自己都 stay hungry， 佢自己都係咁食嘢，咁佢但佢做得好啊，唔會話好膠啊喺度自己食，咁一路食住就同阿方盈有啲對話，咁係好 build up 到佢嘅性格同埋佢嗰個野心，咁佢嘅立場就係話報紙咪睇 hit rate， 我睇銷量嘅啫，係啊，就冇即係當然有啲踩界，咁都有啲道德底線，咁但係就要破嘅。咁類似咁、那個處境佢煲得幾好，咁但係當然最後張建升都攞打要幫啊吳孟達咁啦，即係有啲同化咗佢咁啦，最尾咁類似咁囉，咁到後尾佢就標榜就話做傳媒就除咗 stay hungry， 你要飢渴，你要對知識渴求啦，你要對尋真相要飢渴之餘，咁其實要 foolish 就意思就係你要即係又係好似大智若愚啊，又或者你要個心要謙卑，同埋佢又話觀眾要睇乜，我哋唔應該餵飽佢。一個好嘅報章呢其實就係觀眾應該要食乜我哋俾佢食，就唔係餵飽。 執得㗎喎。 係啦，佢就即係有少少有啲嘢扭咗啟發嘅。 咁呢啲说话又唔系我讲，系个角色，即系佢又唔系话讲到咁直嘅，系慢慢飙渗出嚟咯。咁你问我几正嘅，佢又唔系话最后弯鸭有滚，就咁成句讲出嚟，唔系呢只嘅。咁佢又有啲回忆啊、回顾，咁中间有啲嘢慢慢一层层咁样去讲呢个 point。咁我觉得佢几呢啲即系包到套戏系有意思咯，就唔系话纯粹啊万达完咗，串完政府就完咁。咁佢又唔系呢只，佢仲有啲嘢讲， 系 有啲嘢 啊，即系嗰啲内容啊。 冇错，咁啊变咗啲有叫有啲启发咁 咯。系咯，入场睇啦，系咯。 冇错， 慢慢 check 下啦，系咯，即系。 系啦。 呢套啊，我都见到人睇完都话好好，系咯， 即系。系啊，即系你除咗话个 ending 叫比较超现实咁，咁啊，其余就冇，都冇乜瑕疵。咁但系你问我啊，佢中间有段，我觉得好多人 miss 咗嘅。总之阿六八九同埋林郑月娥，最后系柯打谂住叫飞虎队入打死啊吴孟达， 竟然出， 但系当佢决定，系啦，当佢决定嗰下，佢收到个电话，咁跟住呢个场口就 cut 咗啦。咁呢個有啲人忽略咗，就話唔知咩事，咁有啲人話喺個網度話，又話好似甩咗條線。咁其實你嗰個電話擺明中聯辦啦，咁即係我覺得佢調翻轉係想 唔使理佢係咩，即係總之佢上面有人嘅原來。 系啦，即系原来佢都系快女嚟啫，呢两只表面懒系佢决定晒。 嗰个系咩？嗰个外星人都 OK 噶。 系啊，冇错。咁你自己传译咯。咁我觉得佢成套戏都有好多对政府嘅 控诉。重点系呢两条友系话唔到事啊。 冇错，系啦，佢都系听我打啫。冇错。 你唔好理打嚟嗰个边个，唔重要嘅，可能外星人嘅。OK。 冇錯，咁啊，最屘值得睇，亦都係你問我呢套已經去到我今年咧第二好嘅港產片啦。第一套我仍然係《樹大招福》，我比今年第二好啦呢套，係啦， 即係咧 一定 個台都開唔成啦。咁啊都起碼拍翻套，都仲拍翻套戲都已經好有誠意噶啦。 係喎，同埋呢套真係係黃維基同中國 3D 聯合合。即係叫兩方投資，係啦，黃維基同埋中國片。 即係我都希望佢即係之後都可以就 係啊，呢個模式成功咯， 都繼續拍戲啦。我覺得即係佢哋 係啊，直頭你話開唔到電視台，開電影咯，咁你都係嗰扎人，你養翻咁啊，即係係咯，希望佢呢個模式 都有人話㗎，唔好做網劇，就不如都係串連咗或者剪變成電影上啦。嗰時啲人咁講㗎。 系喎，未必都得噶。 系啊，反而你咁抌上網咧，就反應唔係好好咯。即係之前啊，即係好多套劇都係抌咗出嚟咧，就反而即係唔係咁多人睇啊，反而 知道。咁啊，來去係選戰嘅啫，係嘛？選戰啦，呢套到嗰新聞線，有幾套得咯，其餘就睇咯。 搞笑嗰啲同埋嗰啲即係啲靈異嗰啲咧， 係啊係啊，你一另類啲嗰啲係誇得滯係嘛？明白。 玩得唔係咁好，但係佢嗰啲講啲即係比較正常啊，或者啲警匪都拍得唔錯，係係的確 係啊，拍得唔錯，冇錯冇錯。 其實之前根本啊咁嘅潮流教主都係佢呢度有人走翻去寫嘅啫嘛。 明白。 你唔覺得個潮流教主其實都有少少嘅呢個古仔講嗰啲嘢咁嘅咩？ 係啊係啊係啊，啱啱。 少少㗎，不過即係你唔中意睇啊達哥咁冇辦法啦，即係嗰啲 cast 嘅問題啦。但其實個劇本寫得唔錯㗎，其實。 系冇， 即系唔系你唔好理佢咪抄定点先啦，即系佢抄你都识抄嘅，大佬其实剧本真系唔差嘅，即系唔系一般无线剧啊，嗰、那个都，唔系其实啱啱做完咗嗰套阿陈豪嗰套都唔系差嘅，冇人睇啊嘛，即系宁愿睇一屋两记，一等转头有时间讲下 ，OK， 唔系因为呢段冇时间，因为马仔等紧啊，咁唔系我唔想，你拣套讲算啦，冇办法啦，系咯，你想讲埋个封神啦，定系点啊？定系 我好快地讲话嗰只猫啦，即系当地球没有猫啦。咁嗰个其实就系一个我觉得几高水准嘅文艺片咯，喺日本嚟噶。因为你知道日本拍文艺片啊，你知道有时啊玩唯美啊，或者叫做玩啲个感情细腻。咁嗱有嘅，即系文艺片角度有啲好正嘅，即系譬如咩海街咩少日记，呢套我又系上年文艺片第一嘅，即系真系拍得正。咁但系你话喂嚟到咁啊呢期都有啦，即系咩比海还深咁，但系你问我都真系唔会一上就扑去睇咯，因为 讲下好睇喺边度得啦，我要打俾马仔啦，真系。 喂，好啊，好快呢套就系遇上猫咁啊文艺片咁啊系啦，佢又有啲魔幻元素，你知道，因为佢每样嘢会唔见噶嘛。咁但系最后穿翻，其实系一个你当其实系唔系事实咯。咁佢又透过呢啲，即系其实佢唔系净系唔见猫嘅，佢有好多嘢唔见嘅。咁每样嘢都有啲象征嘅。咁啊，即系做到文艺片嗰种，即系嗰种深度。咁但系就有啲魔幻元素就牵住你个，你估唔到佢之后做乜咯。咁啊，所以变咗牵住系值得睇咯。系啦，冇错，好。喂，咁啊，喂，好快講埋《刺殺特工》啦，係嘛？係嘛？ 你為咗講補多句鬧嘅，咁你鬧都可以快嘅啫，《封神傳奇》啊！ 哇，咁啊～ 嗱，佢爛在就劇情垃圾就一定噶啦，咁佢都係即係真係佢真係向左走向右走噶套戲，即係笑真係向左邊走，跟住向右邊走，即係我唔係除咗抽佢水之外，因為佢又話佢咩揾東海龍王，嗰邊又話揾哮天犬，咁啊跟住又話揾把劍，咁揾下揾下，咁但係最慘嘅揾嘅過程咧，即係交到爆，即係佢係全綠幕啊，佢連佢行路嘅時間都冇嘅，即係一剪咁啊去到嗰度啦，咁啊去完嗰度剪咁啊去咗第二度啦。 咁呢個都唔係最經典，最經典係好多人咧。其實個真人即係出一出，跟住就 C G 代替啊！你要講下呢個 point。 全 C 咁啊，佢又全綠幕啊，即係冇實景兼咧。咁佢啲群星拱照就為咗向左嘅啫。咁啊，即係捧佢個仔咁啦。咁啊，其餘啲人咧，唔好以為好大卡啊。嗱，李連杰咧就直頭我數得出啊，我諗以秒數計啦。因為李連杰一開波咧，佢又變咗壽星公咁樣，有啲白毛啊、白迷。黐實曬，你問我哋揾個陳小明演都一樣嘅，不過我睇得到，都應該李連杰黐曬數，咁但係睇唔到李連杰個樣嘅，即係佢仲係一個即係壽星公老人家，但係有打㗎，咁嘅狀態出嗰啲激光啊，整啲藍色嘢咁樣叫打過，有法力嘅，因為後屘講佢條橋又講佢咩中咗啊范冰冰嘅有個叫逆身鋼，佢就一出佢出法力就會變後生。系啦，逆转后生，咁所以佢就由呢个寿星公变下，就变咗个老少少嘅李连杰，即系化妆嘅李连杰，跟住变翻叫正常李连杰，跟住变翻一个叫做后生嘅李连杰，嗰下已经系揾第二个人做啦，即系揾个后生嘅人做，咁佢就出现过叫三个，有三个变化系李连杰咯，咁呢三个变化都系出个样又噏咗少少嘢，咁跟住又讲佢。暈低咗啦，咁啊實情啊咩啦，加埋我諗20-30秒啦，公道講， 唔係啊， 咁跟住最冇打喎，阿李連杰即係冇打，佢就係壽星公叫打過，咁之後好似變咗李連杰狀態，啱啱有人就走過去圍佢嘅，咁佢又叫打咗幾下拳腳交幾下啫，我諗加埋又係廿秒到啦，咁跟住然後就講佢終於要出波。一出个波叫震开啲人，咁跟住就，今日就变咗后生，就第二个角色咯，搵第二个人咯，就当系佢嘅青少年版本，跟住再变嘅，变埋僆仔，变埋 B B 仔嘅又。 咁呢个唔系最离谱，最离谱系阿古天乐嗰个要讲 嘅。系啦，跟住古天乐其实古天乐离谱，因为古天乐就其实系大反派，因为大家 新公爆， 佢预咗拍三集噶嘛，呢集其实完全未完，系中间 snap cut 嘅，佢呢集嘅 ending 就打完新公爆就完噶啦，即系佢完全冇打过。就冇打过碳几嘅，就叫做打完新公炮就话我哋一于正式挥，即系要打纣王咁样，跟住就出节目噶啦，顶呢个份。咁但系新公炮为主要角色打噶嘛，咁我一开头出过就系、是、叫近镜新公阿、啊、古天乐骑住只即系新公炮只炮啦，只炮都大只嘅， 真系有只炮 嘅。哇！明知道新公炮喺度，都够胆过嚟咁样就叫做我喺得呢个镜头啊，加埋我谂十秒。冇啊，即係講呢句説話，等少少咁啊，十秒啦，十秒我係睇得到係古天樂嘅啫，其餘咧 Y shot 咧，我好肯定啊，古天樂滑落去嘅，因為其餘就借見佢騎喺只跑度跳來跳去，啲 CG 打鬥，佢滑個 CG 人就滑啊，古天樂嘅啫，我都冇近鏡，我睇唔到，咁啊，但係之後都會打啊嘛，打來打去後尾咧，阿古天樂咧就唔夠打。佢就又係 Y shot 咁樣，哇！類似咁高醜啊，我有咩我要同你交易咁啊？跟住就唔知咩自己插自己嘅心臟， 變咗 同嗰只炮咧合體，變咗咩咧？變咗只包黑曬嘅一隻喪屍，咁嗰只係古天樂，最後打嗰只嘢，咁 即 係入到咩冇觀眾， 即根本就古天樂真人其實即係出咗一陣間嘅啦。 係啊，即係又係以秒計佢啊，正啦，片酬啊，立曬嚇，咁啊，但係演啊，真係我分鐘一早戲啫，我估。咁你唔好以為喂咁啊，其他啲群星咧。黄晓明出咗又系加埋我谂50秒咯，阿文章叫好少少，但系你知道文章做哪吒咧，佢原来小朋友版本哪吒咧就有个 CG 画嘅小朋友，即系你讲 捉妖记咁啊，直 情系啦，捉妖记嗰只咁啊 ，Koopa Koopa 咁样嗰只嘢嘅，咁啊但系佢又讲佢话情绪唔稳定，嬲啦嬲啊咁啊，跟住就会变翻文章，咁你文章又会打得下又会，哦就好啊咁啊变翻小朋友，咁啊变咗你文章即系叫做多戏，因为文章 都喺度， 要同埋向咗。一齊叫做佢歷險嘅，即係有啲炮嘴嘅兩個會鬧下交啊咁樣。喂，咁但係你咁變來變去，到打咧又係咁樣遠鏡咁樣，佢因為騎住風火輪啫嘛，飛來飛去。咁其餘啲星咧，全部啊梁家輝嗰啲都係秒數計出嘅啫。 咁佢范冰冰算出人出得多？ 咁啊算出得多啦，因為佢一定要望要影住反嘅。咁佢一定要影近景嘛，所以佢算多戲嘅真係第二啊女主角咁滯啦，係啦。咁啊，但係就佢范冰冰就因為要 sell 佢副計啦， 咁所以咧，佢出場就真係唔係滑嘅，佢下身係滑啦。咁佢個上身就見波啊啦，又見佢個樣咁啊，著到好烏龜妖嘢咁啦，兼又佢烏龜後邊好多嘢嘅，你當好似星矢咧死神碎神嗰啲聖衣咁樣嘅，即係後面成抽嘢咁掛住。兼佢條尾啊，普羅米修斯嘅，佢有九條尾，佢其實佢講係九尾，九尾妖狐係啊，但係條尾就普羅米修斯咁樣，又會識得擘大個口嘅、哦，又會吞人嘅條尾咁樣，係啊， 又可以伸到無限遠啊！你話 係啊，最慘最神奇嘅條尾，佢明明喺宙國個城入邊，佢、可以走到去姜太公嗰個城池入邊。夹走咗姜太公，系我成条尾系宽频嚟嘅，直头宽频。 唔好嚟嘅，或者佢可能诶隔空水密咁啦，你 讲。系啦，冇错，咁啊就咁咯，咁啊哇烂到喊啦呢套戏，我 真 系即系 冇叫人赞过，真系冇叫人赞过呢 套。吓死你！同埋你问我，有啲人又话哇呢个证明咩科诶、中国特技媲美荷里活，哇讲嗰句我真系觉得佢收几多钱。 打个 game 啊！ 佢真系冇良心讲。吓死你啊！啲特技差那度，哇！嗰啲一句打落去嚿石度，嚿石弹出嚟嗰啲系似咩？似你玩紧咧部落冲突嗰啲石，你知唔知？手游咧嗰啲石嚟嘅，大佬，即系浅一嚿嘢纯色咁样。哇！大佬差到咁样，仲话 C G I， 佢边度 C G I 啊？即系 C G I 不嬲就个有个 infantry， 即系 immediately 似系现实噶嘛？佢唔系啊，佢唔系求真噶，佢真系求假 嘅。打部机咩？呢啲就系啲人会放喺影就 讲。系啊，哇！啲光位啊，嗰啲颜色渲染错晒，吓那死人嗰对翼咧啊，向咗对翼真吓死你啊！仆街，哇！够胆讲话，哇！打斗好有动感啊，好正啊！哇！嗰啲打斗王居到龙珠，衰过龙珠，歪索咁样。 点解咁比龙珠龙珠好多？ 系啊，吓死人啊！真系吓死人。哇！烂到喊之余就，喂，我调翻转。喂，真系国内好多人都插过，香港有影评啦，呢啲系 屌 镜啦。 我都冇叫人赞过，有人 有香港影评人赞，你睇下啲线稿啦，几 大剂，我真系冇见过，个个都哇好差， 真系啊，系 啊， 哦、 啊，你自己揾啦，即系嗱，呢啲照妖镜啊，边啲收钱唔收钱？你睇下真系冇良心嘅，真系拗晒头，系啊。 呢套真系难啲啊，真系，即系难啲话，即系佢有佢嘅，即系有咩理由喺度，真系冇理由嘅赞啫。真 係 好，係啊！好啦，咁啊冇時間啦，快啲啊！ 冇錯， 冇乜喂差氣，唔即係鬧咗算啦。 係啊，一鬧個人啫。嗱你問我， 咁簡單講，係啦，因為我哋都會講落去一陣間。 我知道，知道，係啦，係啦，啊，盡量我跟翻，係啦，係啦，記得。咁你問我自殺特工，咁我就都立場咗，一定係覺得仲冇服嘅。咁但係當然我又話， 呢套戲真係有， 唔算話差到話好似《天殺二》啊。或者嗰陣時，譬如非常道咁樣，即係叫做飛咗落個底度鞭屍咁樣。咁我就都未注意。咁我啱啱啊評咗分嘅，尋晚我其實打緊影評。咁我評佢係三十零分啦，嚇、啊，即係呢個檔次。咁你話喂，咁啊三零分咁低咧？我覺得佢直頭啊同《忍者龜》第一集差唔多，跌到佢咁樣嘅質素。咁我先講我少少觀點啦，即係嗱呢啲我主觀㗎。嗱第一就我自己都係 DC fans， 其實我自己係中意超人隊蝙蝠嘅。我又覺得中規中矩，即係我又唔係話大讚佢神，咁我亦都唔係睇咗導演版，即係我都係講公演版嘅。咁其實我嗰句都係話，我其實佢爭個決對決理由啫。其實套戲個攝影風格，佢個故事入面亦都好多隱喻嘅，有好多嘢想講。咁加上又點樣串承先啟後串到正義聯盟，我覺得做到佢要嘅效果，同埋我覺得緊張，佢幾場打鬥係有設計，係好睇咯。咁我覺得做到漫畫英雄要嘅嘢，加上我覺得佢個風格攝影風格係正嘅。咁我收貨六十幾分嘅，我俾啊即係蝙蝠對超人公演版啦。咁呢套咧，我其實你問我開 trailer， 我覺得佢都係 dark 啦，即係嗱 dark 嘅意思，起碼個影像係黑暗啊。佢好多時都夜晚啦，咁亦都標榜啲角色係反傳統英雄啦。嗱，你唔怪得人哋會覺得佢係一套dark戲噶嘛？即係有人就網民就話我喂，人哋都冇話dark，人哋話搞笑啊！嗱，其實我唔係好認同啊！呢套戲邊有可能排頭開係搞笑片咧？佢又話叫我同 Deadpool 比嘅，即係人哋 Marvel 死侍就反英雄，呢套啊反英雄，點解死侍就啲人個個讚呢套啊俾人插？喂，其實唔係喎，呢套真係同死侍拍得爭好遠喎，即係死侍係因為死侍個風格同一，佢係佢除咗串嘴串咁嘴炮之外，佢係一個。即係一來個死侍去為自己而戰啦，因為佢係因為條女俾人搞焗住出嚟，咁有少少即係好似啲幽默咁，佢都唔係好想做英雄，不過我條女俾人搞，我一定要出嚟，咁有少少，咁但係整體死侍都係一啲叫做比較唔認真 的情況底下，即是輕鬆的。 即是他可以對住個鏡頭講嘢，同埋他會 一拍一拍。是啦，即是成件事就即是中間是有啲自嘲啊、幽默式啊。咁但係佢咁嘅情況底下，佢打嗰下就認真啦。即係我又調翻轉。咁樣就撞到個效果咪過咁，同埋好多即係之前搭車過去又有啲，即係佢整整個風格係成套係真係個包裝係一個反傳統嘅笑片啊嘛。咁但係呢套我唔覺佢有咁嘅信息咯，即係以佢 嘅 trailer 呢套唔係笑片嚟嘅，因為如果你話幽默，咁就連 Marvel 任何一套戲都有㗎啦。 係啊，咁但係係啦，佢只不過佢中間有啲角色就想做啲嘴炮笑位，即係有少少或者小丑女劇，佢有啲 short 到笑位。咁但係其實我會咁理解佢唔係一套笑片啦。咁但係嗱，認真而家有啲人調翻轉㗎，喂呢套係。是笑片的，應該當笑片咁睇又好睇咁樣，咁都有咁樣嘅立場嘅。 當卡通片得唔得？當卡通片會好睇。 咁你冇講。咁但係我唔當笑片，我就我越嗱我預設佢係得嘅，可能係有啲不當預設，即係你話喂冇人哋冇話得，咁你睇咗有啲失望，咁合理，咁我都叫撇除呢個因素。咁因為佢個排頭係自殺， 唔好理呢個笑唔笑先啦，套戲本身出問題位喺邊度？ 咁嗱，我覺得嗱，即刻剪接個方嚟講，因為你會講得詳細啲。我覺得係個風格不同一，因為佢既要交代自殺特工的德，同埋點樣講佢點樣嗱，其實我應該套戲應該要交代點樣離經叛道，點樣邪惡嘅。咁但係喺呢套戲入邊冇嘅，佢只不過交代佢哋曾經犯罪嘅過去啫。嗱呢樣嘢好緊要喎，犯罪還犯罪，我會當係一般嘅犯罪者咯。佢係自殺特工嘛，佢係咪應該有啲信念㗎？佢係瘋狂㗎嘛，我嘅理解。咁唯一做到瘋狂係得小丑唔小丑女，咁所以你唯一你問我成套戲最大亮點都係小丑小丑女啫。咁因為 Will Smith 我都唔覺得佢啲咩有啲咩奸啊，佢只不過好似咪職業殺手啫嘛，咪都打得槍法好 Q 準嘅職業殺手，冇嘢零嘅。咁為咗個女咁啊，依啲為陳康濫到爆啦，又係超級英雄有個女，又話要乜乜乜。咁其餘嗰啲直頭浮嘅咩飛鏢佬唔知做乜，咁跟住有個攀石佬一出嚟十秒秒殺嘅。 醒佬啊！ 係咯，跟住喂個鱷魚做乜鬼啊？睇電視最尾吊位嘅出嚟，同埋佢冇能力嘅咁啊，咁樣大力咁衰過怪醫嘅。 總之呢班奸人啊，得個躲，全部又唔奸嘅。 係啦，同埋喂有情有義有故事喎，做埋朋友 friend 酒吧飲嘢喎，大佬。爭啲七情一齊過去逢七七叫雞嗰隻嚟㗎喎，仲做乜嘢打打下交走去酒吧飲嘢。嗱你話嗰場我 嗰個位真 係係啊，但我認同酒吧位有啲神來之筆，因為即刻輕鬆咗，大家有啲嘢交代，但你唔好喺嗰段時間出現囉，係啊，你唔好剪咗落去攻到落去個大廈樓上，咁跟住喺下面又決定咗佢哋唔去，跟住行咗個隔離酒吧就營業緊先奇喎，你隔離已經世界末日啦，佢營業緊喎，真就不屌會有人喎。咁啊，其他怪怪咁，你早啲出咯，你酒吧位喺佢，你當佢啱啱開始 operation 之前有個位考慮又好，或者做俾佢都好啊，係咪先？你唔好依個位出，你哇緊張緊，突然之間，突然間輕鬆咗。跟住又緊張又興，嗱類似情況你真係講就係嗰啲剪接就跳嘅，係啦個風格緊張刺激就冇曬，因為嗱佢又有公道講，佢本身打嗰啲鏡嗰啲場口佢都唔緊張刺激㗎，即係呢樣嘢我第二點要插，即係除咗話風格不同，咁我先講啦，風格不同咧就係佢既要講佢哋係得啦，點樣離經叛道，咁佢交代唔到，咁但係佢中間啲位咧，譬如 Will Smith 啊小丑女啊，又係有好多啲黑色幽默嘅。咁啊小丑小丑女就有啲黑色幽默啊，啊 Will Smith 仲差，直頭係好似 Deadpool 嘅嘴炮嗰隻，即係少少串嘴啊，講啲嘢又串下人，串串功。咁但係佢自己嘅又唔係，即係又唔係 Deadpool 做得咁放喎，佢自己又係要又有好多包袱個背佢個女啊咁樣。咁你變咗好壯啊！咁整體我出嚟，我覺得個效果就風格好唔同一，我就已經覺得好唔舒服睇得。咁第二，我對於佢啲打就覺得係好差。咁嗱，有人駁嘴㗎，話喂咩啊，集中係射擊啊嘛，射擊係咁啦，哈哈。葉問打交咩咁樣？嗱，我唔係話一定要埋身肉搏、隻抽、拳腳交。咁你而係你要諗咯，你啲戰鬥場面，咁好似 Marvel 啲冇成功，即係點樣機場大戰？話咁啊抽曬位，有唔同嘅視點，有唔同人互相博弈，咁跟住中間又有啲驚喜嘅，呢套冇驚喜。咁佢嗰個888中啊嘛，你整架橋咧戰鬥兵，嗰架橋嗰條兵我唔知道做乜嘅，成堆人好似衝去遊行咁樣，係啦，佢做咩擒上啲車咁樣一個浪咁衝埋嚟，佢側邊冇嘅，佢唔可以兜路行嘅，後面冇得偷襲嘅，嗰啲騎手兵衝嚟做咩咧？槍都冇支，走埋嚟咬咁樣，跟住黑色團嘢，好似海膽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整個肺，跟住衝埋嚟做咩？出嚟為咩啊？就係俾啊888中就一槍一件。 喂，得佢企喺张凳度系咁射，啾啾啾，喂，咁呢啲战斗场面你收货？喂，最尾打火佬，喂，做咩？咁啊，火佬斗火佬两个冲埋一齐，碾埋一球，咁跟住后面炸弹一炸，喂，大佬个炸弹炸地底啫嘛，当你就系炸下一层嘅，喂。大佬系神嚟噶嘛？大佬，你又玩到啲火箭到核爆，喂，嗰、那个炸弹我觉得仲差过吴孟达嗰只，即系诶《盗破新闻线》嗰个破坏力都劲过佢。喂，大佬你咁样炸一炸个神就咁掉咗，哇哇晒头。跟住喂，大佬个火佬出过几多少几多文？ 其实我哋 十秒都冇过二兰。 话咧， 我忍唔住，我知道有料到，我一喷火咁啊，烧咗两层楼，咁跟住剩晒。 其实系火佬同佢同归于尽会好睇啲。 诶、啊，类似，同埋都，哎呀，即系你好多嘢都，即系好离谱咁啊！条女唔知做乜嘢喺度，即系喺度跳舞啊，唔知做咩，喺度搞咩砌嗰部机，咁砌嗰部机砌乜咧？我又唔知做乜嘅，砌嚟砌去又冇交代。你话佢砌到炮都有啲紧张喎， 咁、 佢 有 show，我知道砌到炮， 射啲电出嚟，咁啊咪整烂晒嗰啲又可冇弹性啦，佢都有show嘅。 咦、欸，咁啊，同埋系佢啲设定戇交到咁伸条show咧，度掂嗰啲嘢就我唔知佢溶解定还是俾佢吸咗啦，即系好似你当铁红马基拉咁我都唔系好明 白。 撩条嘢周围撩，呢啲咪低手咯？你谂唔谂到啊？啲设定咁 Q 求其，你唔好话讲佢讲声，哇咁啊，激啲人爆炸，咁啊全部都系咁，呢啲咪叫冇设计咯？即系你要谂啲异能系你要好睇啊嘛，大佬啊！咁你好睇得嚟，你谂异能有得打你先得噶喎。咁你揸条嘢撩咁撩，咁咧佢撩得咁劲啊，佢唔不停咁撩咪撩赢晒。 后屘又冇用咯呢样嘢，点 解？系啦，后屘又冇用呢样嘢，咁呢啲咪叫戇交咯？咁你呢啲嘢你要做俾人睇啊嘛。我强调自实力攻，你一系就好似 BBS 咁，即系你系有啲真系。心理人性嘅描述，你係有講人性嘅，入面有好多批判嘅議題。呢套邊有議題啫？因為我哋見到一班人就去叫罪犯，佢俾人哋揸住啲話柄，佢係不情願底下，佢要打個即係要救地球咁啦。你當完噶啦，佢入面都冇嘢博弈嘅，最多叫做話個黑鬼個上司就即係叫做都係叫做奸啦，離經半道要要挟嘅。咁以要挟底下生出嚟嘅一個叫做英雄組織咯，你當我係咁理解。咁其實呢一個都好一廂情願噶嘛。雖然你話喂漫畫都係咁，咁但係漫畫要多啲時間鋪就會冇咁突兀咯。你電影咁短咧，你個標個關係係好戇居，因為純粹又靠咩控唔控制佢啊？俾唔俾你之後去坐監啊？減幾多年啊？即係你呢啲去咁樣威嚇一班咁狂兇極惡嘅人，你問我就冇說服力。你俾我出到嚟，梗係諗辦法拆炸彈啊走啦！就算後期佢拆咗炸彈啦。自發有正義心啦，打完嗰個陳小明啊，佢自己都問啦，點會又話會翻入去監獄坐咁戇居居，跟住就好似就歸咗隊，以後跟咗嗰個黑人女人。咁呢啲成套嘢係佢自己冇自由意志，咁你成日話你漫畫英雄要有自由意志嘛？咁你先有個感覺噶嘛？唔係你救地球嚟嘅咩啫？你救地球原來為打工嘅一個聘用嘅無面超人，你邊會睇啫？咁你類似咯。咁呢套又係乜佢冇自由意志，但係佢又描述到啲人就。即係理論上背景應該係好勁，好有自己信念嘅，因為佢係反英雄嚟噶嘛，佢係即係好有自己性格，佢要做罪犯係好有意思噶嘛，咁你依啲要描咯，但係你冇描述到，我就覺得好粗咯。咁而家流於就只不過係一個叫做銀河守護隊嘅貼地，冇話貼地啦，即係爛仔 MK 版。M.K. 版銀河守護隊， 去唔到， 而係啦，雜牌軍打，而佢連銀河守護隊入面嗰啲 team building 啊，同埋佢入面即係嗰啲，咁銀河守護隊我又調翻轉嚟，因為搞笑向，佢真係做到搞笑喎，我覺得佢叫做 輕輕鬆鬆嘅嘢做得好準 嘅。係啊，同埋佢最後 ending 銀河守護隊緊張啊，雖然你話喂阿星爵跳舞，但係佢揸住粒珠。即嗰下有啲位，你起碼叫做意想不到的情節咯。呢套就冇嘢意想不到嘅，永遠一畫攻上去救黑鬼，小丑嚟啊緊嘅啦，小丑嚟救唔到啊緊嘅啦，因為救到邊好睇啫，係咪先？咁小丑冇死都緊嘅啦，最後彩蛋出翻嚟，咁你所有都估到，跟住喂火佬出嚟，咁火佬噴火就梗係揾火佬打啦，屌唔揾個鱷魚打咩？咁加上你火佬又會變嘅。咁啊變咗之後，跟住整個炸彈又已經無謂，我意想不到就點解會炸彈一炸死咯。跟住我又意想不到點解個小丑走埋去一把劍我吉莫心臟嗰個條女就死咗。咁呢啲又意想不到係直頭爛到喊，都冇打無端端咁啊話輸就輸咁樣嗰隻。咁你完全零嘅劇情情節零，咁啊成條橋都零嘅，因為佢都係救個黑妹黑鬼，後救黑唔到咁去攻入嗰度大廈，就聚焦喺嗰一晚嘅事。你冇張力冇成。咁三來就係個間隔太弱咯，即係依個又係即係呢套戲最好大嘅特點。如果個間隔唔係嗰兩兄妹，而係複雜啲或者叫有啲手下，可能整個四個左騎 可能有啲四樣。 但不過佢喺呢個壞人嘅處理咧，已經好過 Marvel 即係任何一套戲㗎。因為即係嗰啲壞人係好渣呢樣嘢 ，Marvel 係更加嚴重㗎。不過佢 Marvel 啲氣氛嘅 係啱，即係弱化敵人都係 Marvel 嘅通病啦，都係。 Marvel 嘅強項啦，或者可以你講嘅。 係 咁呢套已經係，如果你講個敵角咧，已經塑造得係，即係個電影入面嘅意思，即係佢已經好啲㗎啦，即係起碼佢都叫做同佢哋都叫做，起碼都打咗一輪啦，係咪可以？ 係 即係唔會好似 Marvel 咧咁，又話講到咩嗰、那個神，呢咪兩嘢俾人搞掂就，全睇唔到佢咁強喺邊。咁呢個戲當然佢都唔係話即係話佢處理得好㗎啦，即係但係呢部 point 佢好過 Marvel 嘅，即係有人話呢套戲輸曬啊嘛，但係其實呢個都有啲位其實佢贏 Marvel， 但係因為佢有啲好唔應該犯嘅低級錯誤，一陣講啊。 係冇錯，你真講啦。咁我但我都有啲贊嘅，你問我小丑女同小丑，我反而寫得好嗱。其中小丑的演繹，我又覺得收貨嘅，有人又拿佢同合作比嗱冇得比。系啦，咁你年青版同老人家版，咁老人家版你梗係覺得係深謀遠慮好多，或者叫有個叫霸氣咁喺度。咁你年青版有年青人演繹啦，我覺得佢做到。咁加上小丑女唔小丑嘅刻畫係叫做，但其實點解咁出我會理解咯？佢成個自殺特工得依 pair 係真係瘋狂啫。其餘嗰啲其實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等，即係等交換條件想早走啲嘅罪犯咯。咁我覺得佢哋都根本上冇嘢嘅，咁啊算啦。Will Smith 嗰段又係個垃圾嘅，我覺得。咁所以變咗特別出咯。咁加上即係小丑女嘅演繹係好，咁同埋即係小丑入邊又有啲，譬如佢跌咗落去個。那個污水池，即係自己跳落去啦。咁、那個再小丑再跳落去，有啲咁樣一個 pan shot。 嗰個唔係污水池嚟㗎，嗰個係佢整到嚟變白嗰、那個嗰啲。 係變白嗰個跳水 啊。SK2 嚟㗎，啲 SK2。係啊，類似啊，化學固原料啊。咁佢嗰度有啲美術效果咁樣，跟住佢譬如出場，話播住音樂，咁啊，同埋係啦，佢啲配樂正啦。咁呢個無可置疑嘅，即係 DC 啲音樂係用心機啲嘅，咁無可置疑嘅咁樣。咁啊，即係哇，機關槍射又慢動作，咁啊，小丑女行出嚟，即係有呢啲叫做比較風格啲嘅。嘅拍攝手法，嗱我認同小丑嗰 part 係得，但係嗱你好認真，你喺腦裏邊你剪走曬小丑嗰啲，其他嗰啲拍法咪即係一般腦殘片，冇嘢嘅其他嗰啲，咪擺定 wide shot、check shot 都走得少，接又冇落，咁跟住戇居居企喺度射，咁跟住又影住個鱷魚攣死嗰啲騎溜兵，咁跟住又上樓搭 lift， 即係其實其他就冇嘢，佢係小丑叫有諗過，成套戲我唔認同佢係黑色風格。佢冇做人物，因為暗黑拍法就要有人性刻畫嘛，有呢個人物心理上嘅描述嘛，呢啲完全冇，咁所以已經唔係暗黑拍法啦。你話佢未末世係咪好似 Mad Max 嗰種風格又唔係啊？你個美子佢成套戲都唔穿嘅，唔貫連嘅。咁第三你話係咪走 Dead Proof 即係死侍嗰種反傳統幽默咧？我又覺得唔係喎，佢又不倫不類喎。咁所以我覺得整體風格不一。咁啊兼其實入面個劇本腦殘啦，打鬥場面設計都好差啦，咁嘅人物個刻畫太淺薄啦，即係我就叫做即係來去都面個浸嘅啫，講完啲背景就算咁樣，咁導致即係個死因係咁，咁當然死到係咪話爛到喊曬，我又覺得唔係嘅，即係我覺得你真係睇小丑女 OK， 如果你話即係小丑女冇令你失望嘅，即係獨立呢個角色啦。 我中意個女巫多啲喎。 啊不過女巫我覺得即係個演繹 OK 喎，都即係佢個演繹啊，即係 我中意個演員嘅，我唔理佢裏面 係明白。咁係呢隻囉。咁你問我，唉，我最失望就即係 Will Smith， 因為我不嬲好即係之前都即係撐佢啲戲啦。咁但係嗰個咩末世一千年啊，撐幾都撐唔落啊，拍佢個仔嗰套。 即係 Will Smith 就唔拍天殺二啊。係 啦，跟住佢又唔拍天殺二，咁天不過我唔知道會唔會拍天殺二，成套戲活翻，我唔敢講。但係天殺二又爛到喊，佢又冇拍。咁但係你知自從末世一千年，佢之後幾套啊？有套叫咩千變萬化啊 ，Focus 啊。你可能冇睇過啦，係啲老千片嚟嘅，就 Will Smith 做三隻，又係垃圾。 我冇睇曬成套， 係啊，我嗰時睇咗又係垃圾。咁啲人又話佢係一個叫美國嚟嘅副職嘅演員啊嘛，即係意思唔止話收到片酬，性價比低，係要收到片酬反效果嘅套戲，即係已經去到咁嘅層次。咁叫做難得佢叫做肯岌頭演超級英雄，我啊好有期望佢喺入邊嘅演出。即係我覺得佢嘅演技咧，佢係以為自己拍緊 MIB。即似係黑超特警入面嗰啲少少串串地嘴，咁有少少好似街頭超人，即係咩 hack core 係嘛？係啦，咁樣即係自己有超人力，但係又咁樣，咁跟住又包實曬開槍咁啊！真係拍得好慘，我覺得啲慘不忍睹。 我又覺得我對佢咁負面咧，其中有一半係來自 Will Smith 嘅，即係佢個角色好錯。其實呢套如果冇咗 Will Smith， 算啦，成個 dead shot。 唔係佢 忍心 cut 咗佢，可能好睇嘅。 咁啊唔得喎，因為呢個角色喺呢個故事好緊要。係 好似即係地方隊長咁噶嘛。 喺呢個事實特工嘅呢個啲隊人，雖然佢啲隊人好多都唔啱嘅，其實佢一配嗰啲個漫畫唔係呢啲人嘅。咁但係 Deadshot 一定要有。咁但係 Deadshot 換第個人會唔好啲咧？ 係啦，即係唔好 Will Smith 咯。 係啦，演員啊，演員換第個意思。 我知啊，係啊，你咪演員換第個，唔好 Will Smith 咯。即係譬如， 我都覺得 你問我。你問我，我都霎時間諗到。 本身都唔係黑人嚟㗎，原本都係角色都。 係。咁同埋，我唔知啊，即係我又覺得佢又想煲佢嘅，即係譬如你話佢企個車度係咁射嗰啲啊，即係擺明係 sell 嘅能力 啦。有人 buy 啦，即係我哋覺得麻麻啦。 係啊，但係佢拍得佢好膠嘅成件事，即係佢所有嘢都好膠，佢啲裝備我都覺得好膠，唔知點樣伸隻手又開槍。 佢個面具都好膠嘅，個面具。 係啊，白色面具。咁我嗰隻紅眼其實照計好型噶嘛，但我又覺得好嬌多餘，無端端要裝隻眼，後屘佢都冇裝添，即係紅色個點嘢都冇裝。 就咁戴個眼鏡， 啲槍又好膠，成件事我覺得好塑膠嘅個人。跟住佢個打法又戇居，邊有人 sniper 坐企嘅車嗰度係咁射啫？咁你點啊當即係當箭靶啊俾人哋？咁企喺度就咁一啱係咁射咁射咁，咁嗰啲咪即係好似想當年阿諾舒啊新力加嗰啲咁樣戇鳩鳩咁企喺度攞個重機射咁。 冇啊，因為嗰個係 Terminator 啊嘛。 係啊，唔係啊，類似咯。咁你大佬咁你大佬都諗啲嘢俾佢搞啊。係啊，咁你即係唉，真係咪就咁咯？你問我。 呢套戲都好多好多係好多缺點嘅，不過我就收貨嘅都係，我都收貨。 但我認同就即係 DC fans 有時又即係覺得好似我哋哇，我哋遺插就好慘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覺得理性咯，因為有人就話呢套同上一套咪又係咁。喂，其實你即係你仔細睇係好唔同喎。即係呢套如果同翻 DC 啊，即係都唔同 Marvel 比啊，佢同超人對蝙蝠比咧，真係死不瞑目啊！超人蝙蝠個導演就係、是、因為人哋真係拍得高好多。即係完全係兩個層次嘅嘢，就不能混為一談。咁你話呢套同 Deadpool 比又係兩件事嚟嘅，人哋又做得好好多。咁我覺得佢呢套應該可能叫相對係同銀河守護隊比。咁但係就銀河守護隊係真係搞笑。 銀河守護隊係好成功 嘅。係啦，咁但係銀河守護隊係好笑，唔係我就話佢即係比較啫，就冇話係個同級數啊。咁但係比較銀河守護隊係好清少年風格，好搞笑，輕快風格噶嘛。 形象可以咁比嘅。 係啦，咁所以變咗又係同銀河守護隊爭一截嘅。我覺得真係我排名排到去忍者龜嘅啫。佢係接近忍者龜，但係好過 G.I. Joe。我 G.I. Joe 評十幾分，忍者龜我不嬲三十幾嘅啫。咁呢套就係三十幾啊，就係咁啊。 OK， 好啦，咁一陣啊，馬女都睇咗，咁啊，嗰陣我哋再分析下女。 好啦，之後你哋講啦 ，thank you 曬你。 接嘅問題其實已經變到坊間都開始有人睇到嘅，其實呢類剪接係好有問題嘅。其實將佢重新剪過一度，起碼可以好多嘅。已經， 係啊， 就算佢唔使重拍，就係重剪咧，呢類已經好多。咁一陣講啊，一陣講。 好，就咁。好，下個禮拜再見大家， 好， 掛住大家。 好， 拜拜， 拜 拜。 好啦，馬仔接咗入嚟啦。喂，咁首先不打講完嘅意見啦，咁不打梗係唔係太鍾意今次呢套戲啦，真係係啦。咁的確嘅呢套戲都有好多唔好嘅地方。咁不如我哋講下我哋覺得佢最唔好係乜嘢。其實最唔好呢套戲呢就係剪接啦。 係。 你可以大概。 賣唔到牙直頭嗰啲嘢。但係重複又重複啊。 嗱呢套呢就同即仲做緊嘅應該呢、這個捉鬼敢死隊呢就可以相映成趣。捉鬼敢死隊呢其實拍呢唔可以話拍得好好，但呢佢嘅剪接呢成為一流嘅。即係佢會令到成套戲呢好順暢，你係啲氣氛係承住去嘅。即係其實好緊要喎，你拍戲永遠都係唔係順序㗎啦，定係咪先。分分鐘拍完個大戰嘅先又講即係又拍，即係你拍戲跟場㗎啫嘛，係咪 是跟人跟場。 你拍完你要剪返埋佢剪得順啫㗎。咁當然你寫嗰陣其實已經有個 sequence 嘅。咁但你除咗寫個 sequence, 你剪接都要順㗎嘛，你鏡頭鏡頭係咪呢個其實好緊要。咁呢個唔係好多觀眾會留意到有呢啲問題。呢一套戲呢其實最大嘅敗筆呢其實係一個剪接。即係未去到係導演拍得唔好。導演呢我覺得還可以嘅拍得。 我覺得係佢本身啲風格是 OK， 佢係我覺得超級英雄即係比較呢啲嘢佢未必話掌握得好，因為佢拍開實戰啦。 冇錯，呢個係邊個就係拍開之前坦克車嗰度 Fury 啊，即係我哋話佢咧啲坦克車射激光嗰度啊。 吓、啊，佢一向都系拍开啲即系实战啊、枪战嗰啲就擅长啲嘅。咁佢呢方面可能又未必掌握得咁好，但系就唔系话差得好紧要嘅，我觉得。 唔系差得咁紧要，即系嗱，我想觉得呢套戏咧，如果你重新自己攞翻嚟再剪咧，已经可以好好多嘅。 呢因为佢实在太多重复啊，我觉得。 一系重复啦，咁二嚟就嗰啲次序错嘅。你好似咧一本，即系好似一本书啊，跌咗个底，散晒啲页数，你求其执翻埋，哇！啲页数错晒嘅，咁你想象下系点样？即系话做乜嘢睇唔到咁？咁呢套戏你睇嗰阵咧就觉得好窒嘅，好似你睇片突然间会窒格咁啊！即系明明打啦打啦，跟住诶点解又停咗？打下打下又停咗，喂打下打仲系饮杯嘢添，咁唔系即系其实你应该系。乘住噶嘛，你上落应该有个好似个有个波浪咁样嘛，唔系唔可以去又停去又停静，即系咁样好辛苦啊，令观众睇得。咁呢啲其实系啲好低级嘅错误嚟嘅。讲晒， 佢仲有啲回忆咧， 系 啲回忆好唔顺嘅前后，跟住佢突然间下又掟啲出嚟，下又掟啲出嚟， 唔知做咩嘅，行下楼梯都竟然可以有回忆嘅大佬。 唔系佢唔紧要啊，佢之前已经影过少少，跟住佢又要喺嗰度再影啊。 系咯，你喺前面就唔好影啊嘛。 系，即系佢话，譬如佢顺呢个回忆，跟住佢久不久咁出咧，你系顺住嘅，即系知道发生咩事咁就得。佢唔系，佢之前已经影咗少少，做下突然间断咗，跟住突然间去到嗰度，又突然间爆翻出嚟。 佢时间线唔顺，啲回忆又唔顺，即系呢套戏咧系唔系意识流嗰种啊？意识流系唔顺噶，就系、是、你意识流，佢系跟住佢嘅感觉，顺住个感觉啊嘛。呢套戏既唔顺住感觉，亦唔顺时间，乜都唔顺，就系好似真系好似本书跌咗个底，即系求其执翻埋，系错晒页数咁嘅感觉嚟嘅。吓，咁呢个当然喺佢写故事嘅时候 ，sequence 都已经出问题嘅，但系嗰个都唔系最大问题，剪接再加埋个剪接，哇，成套错晒，错晒， 打打下停一停啊，打打下停一停， 系啊，打打无端又停，做咩咧？你因 为个上教俾人捉完之后，上个楼又要捉多次。 系啊，哇！嗰条友俾人捉咗几镬，真系 唔系使乜重复啊？我觉得 系啦、啊，需唔需要嘅啫？咁即系你想表现佢好废啊？要重复俾人捉几次啊？咁 系啊，我唔知点解。 同埋咧，成件大事咧，就其实即系佢哋坐直升机去嗰阵咧，你已经见到咧扯晒电噶啦，即系已经发生咗呢个捉鬼敢死队嗰个结局咁噶啦，系咪？个天度有救嘢。喂，佢到底喺嗰度跳舞跳咗几多日啊？即系阿女巫 三日啊嘛，佢话。 哇！我 如果计佢大佬出场，我起码跳两日啦，佢都。 哇！佢真系腰骨唔痛嘅，大佬跳足两日啊，大佬。咁做乜嘢啫？其实你呢个咧就唔需要咁快已经有嗰个冬菇云嘅，你可以即系佢有事，但系就即系。 唔系佢完成到嗰样嘢之后先爆出嚟嘛。 系啦，咁你一开头已经有咗嗰嚿嘢，咁你点样会有种哇？即系佢终于即系个危机出现，咁点解危机咪一路喺度？嗰样一路拖住、 啊， 拖到可以去饮杯嘢先嘅，你明唔明？ 系啊， 即系个感觉就好似唔赶嘅咁样，唔系好赶嘅，但其实佢好赶嘅，咁先好笑。即系嗱，你呢个就做唔到嗰、那个即系个紧张感俾观众啦，系咪？即系你一系就开头冇咁严重，你慢慢推高嗰个严重性，咁先得噶嘛。 系，同埋佢本身我条桥。即系话佢救嗰个重要人物，原来系阿黑婆阿 Manda 嗰度，佢又系原本条桥我觉得 O K 嘅，即系会好笑同埋几讽刺，但系佢又做唔到个气氛，佢即系入到去啲人好似冇乜反应咁样。 冇错，系冇乜反应。 系啊，即系如果佢嗰个做个气氛好啲咧，我觉得就其实佢条桥都 O K 嘅呢度。 嗯，都可以咁讲嘅，如果做到啦，但系佢做唔到咯。 系啊，佢做唔到啊，佢好似冇事咁，见到咁样又开门咁走出嚟，有条友原来黑婆咁样。 系佢最尾打完晒之后，佢又冇死，又走翻上去嘛？点解你唔仲死嘅？ 系我好好笑啊，我觉得。 做咩？喂，但系佢又唔系想我哋笑嗰下先好笑啊？ 系啊， 佢系真系想引我哋笑一个笑位嚟，佢又唔系噶嘛？吓，系啦，跟住佢哋系啊，的确系佢点解后屘会自愿翻翻去坐监嘅？呢下都其实几奇怪嘅，真系系。 嗯。 嗱，净系得 Will Smith 系解得通嘅，因为佢不嬲都系佢个女叫佢，即系叫佢服刑噶嘛，其实可以讲得上。 吓、啊，叫佢系啊，要承担我杀人嗰啲啊。 系咯，即系俾阿 Batman 捉翻啊嘛。咁你其实其他人佢唔会想噶。 嗯。 系咯，根本好唔同噶嗰个立场咁。咁其实唔知啦，咁你变咗即系的确系，即系我哋睇到尾都觉得有冇搞错啊？咁佢哋又翻返去坐监啊？ 吓，唔系，即系啲细位系讲唔得几好啊。 真係唔係啊，真係係有好多位係有。 係啊，佢好似浸唔正啊啲嘢全部，即係爭少少咁咯，成日都覺得係咯、 啊。做唔到啊，係啊，有啲嘢。咁啊，的確剪接咧就呢度係最大嘅敗筆，咁啊可以淨係剪過呢度已經起碼好睇好多嘅可以。咁但係我又唔知點解。咁嗱呢個剪接大家唔好以為導演喎、啊，通常都唔係嘅。 系唔知啊？將華納嗰班友係咪請咗個 Marvel 嘅員工？係嗰檔其實厭嘅，我覺得係。 都唔使噶啦，佢呢啲係我懷疑唔係呢個，係啲高層自己咧又唔識，又要落好多即係錯誤嘅 order 嗰啲嘢咧。 哦，唔係，其實佢呢套戲我聽之前好似話佢補派加啲笑料落去，好似話。 梗係啦，你睇完 BVS 咁咩，佢哋咪改變咯，即係佢可能覺得黑得滯。 唔係，即係其實我佢嗰班友都係啲觀眾想睇咩，佢係要佢班友。但係開頭佢哋冇定個 plan 咯，唔同 Marvel 啊嘛。 唔係，佢呢套戲係想俾翻啲 Marvel feel 人㗎，即係有 係。唔係，就係、是、佢要佢轉咯。係 啦。 我就係上次俾人哋插完，而家我要好似 Marvel 咁咯。佢班高層話。係 啦。咁咪啲冇腦嘅高層咪最中意咁咯。 系咯，咁佢本身个导演个风格唔系呢啲，佢要即系转咗去，咁你成套戏剪到咁样，跟住出嚟。 嗱，同埋佢塑造得今次呢班人咁实战型咧，但系竟然打女巫，咁呢个系咪一个聪明嘅即系桥咧？ 临尾咪见到好似好多人企喺度帮唔到手咁咯。 Compatible 啊，一个能力大佬。 吓，佢又冇好似 Marvel 嗰边咁聪明，阿 Vision 突然间引咗型去咗食饭盒先噶嘛要。 其實最後嗰度咧，唔好搞咩炸彈啦、啊。我哋話其實嗰只咁嘅噴火怪係嘛？其實佢同嗰個即係嗰只咁嘅嘢。 哦，大佬啦、啊，我就叫係啊，女巫個大佬啊嘛，佢哋話。 自爆同歸於盡嘅話，咁壯烈啲。佢反正都犧牲㗎啦，不如咁樣完，即係咁樣嚟打低佢，好睇啲。整乜鬼嘢炸彈啦、啊？ 唔係佢唔係射飛彈喎、啊，佢要揾個。个炸弹移到嗰个位，好戆居咁样爆佢啦！ 超戆居啦！咁你嗰度就做咩？纯粹为咗等下鳄鱼人有得表现下佢潜水啊？ 系咯，唔知做乜， 真系唔知做咩啊！即系其实我又唔觉得佢咁个潜水又实质有咩帮到啲乜嘢，即系好似佢冇谂过点样去令到嗰个角色变得有用啊！ 系啊，佢临尾打到剧，因为我觉得系导演唔系好习惯啲超能力嗰啲人嗰啲点样作战。 但呢个唔关导演事噶，呢啲系剧本嗰阵演有冇问题嚟噶啦。 吓、啊，唔知啊，即系将佢写临尾，我打到佢班友咁实战，但系佢要打超能力，咪变咗好似即系成扎人企定喺度咁等机会咁好似成日。 冇、办法啦，咁变咗即系变咗。根本個敵國已經同佢哋嗰個咩係唔可以對等嘅，咁你打咩啫？同埋點解個女巫又要無端端同佢哋揾刀又打一輪啫？佢竟然一嘢可以收曬啲武器，點解唔低温做？ 唔係，即係其實本身佢嗰個臨尾打到個設計有啲問題咯。 係㗎，係㗎，為咗嗰度有得同佢哋逐個打下，就整一場咁嘅刀戰咁咯。 係啊，即係俾佢咁樣喺度格鬥咯。因為本身如果打法根本就打唔埋嘅。其實 佢剪咗嗰段，佢直情一嘢就收咗佢啲武器，可能仲好。 系咯，唔使佢喺度咁整嘅，整佢。佢就可能射下佢咪算咯，跟住冇效嘅，俾佢收晒啲嘢，跟住咪轉頭咪扮投降，跟住即刻批佢，跟住咪鱷魚嗰時先走嚟幫手打幾嘢，或者咩咁咪算咯。臨尾先打嘛，應該。 其實既然有嗰個咁嘅廢柴隊長喺度咧。即係嗰個大隊俾人捉過。 嗰個上教啊，係。 點解佢唔係深敲最後係喚醒咗佢嗰個女個真嗰個女嘅小嘢，令到佢即係停咗嗰啲咁。 有機會俾佢哋整到個心臟出嚟咯，跟住等佢弱化之後先鱷魚嗰班友走去同佢打咯，我覺得。 係咯，你竟然佢只係發揮白馬王子嘅作用，就係、是、最尾嗰個女巫死咗，都係嗰個女原來冇事咁樣。咁呢、這個 哦，佢就係負責揸爛個心臟嘅，等個女等佢條女復活咯。 其實咪真係白馬王子？ 係最後一啖啊，最尾。 其實應該係嗰個 critical 嗰度令到佢突然間停啊嘛。 係咁先有機會整咗個心出嚟。 唔係話小丑女呃佢話背叛，話叫佢幫阿小丑復活呢啲咁樣。其實嗰度都你都估到嘅。其實講真 係啊， 估到 同埋佢咁樣做好似唔係幾好咯、啊，即係個戰鬥喎、啊，咁係啊。如果同頭先我哋講咁樣打法，都係變弱咗之後先鱷魚嗰啲有得同佢打會好啲咯，啲魔力減弱咗之後。 係啦、啊，即係你變翻嚟 只係可以格鬥咁啦，少少係咯，冇咗嗰個法，即係冇咗嗰啲咁強嘅魔力，咁你咪變咗齋打咁啊！當然有得打啦，係咪咁？你俾啲理由啫，即係吹嘅啫嘛，大佬，你都知呢啲唔係即係唔係現實故事啊嘛。咁你亦都等佢哋各自有啲角色有得發揮翻佢有實質作用咁，不過原來係冇作用嘅。咁做咩你寫啲冇作用嘅人啊？做咩俾人刪咗？ 佢其實DC 另外一個地方就係佢好貪心咧。即係佢，我覺得佢講得滯啊！佢次次而家一出咧，佢又起碼等六，即係幾六七條友咁樣，起碼五條以上啦。你本套戲根本冇可能講到佢哋嘅咁嘅啫。 嗰個醒腦就直情唔使揾佢嚟試炸彈啦！你應該喺監獄度求其打落只豬搞落只狗乜都好，即刻爆。 佢呢個角色原裝都係咁樣整嘅，咁但係你變咗喺呢度，你都冇得發揮，又廢咗呢個角色咯，啫。 即係有，不過同埋你唔 make sense 㗎，你梗係應該喺個監獄嗰度已經俾佢拿個，即係俾個下馬威俾佢睇下，如果你走會爆頭呢樣嘢㗎嘛，你冇理由俾個機會佢試下個炸彈㗎喎。 唔係俾佢有懷疑應該唔好啊，真 係。係咯，你應該低溫就已經唔使講咁多啊，你啊示範一次咁，咁你可以打落只豬度嘅，又唔一定係人嘅，即係可以嘅嚇。 係你揾一樣嘢咁，佢一走過嗰度咪爆咯。 係咯。咁咪爆俾你睇，咁原來嗱你條頸度就有同樣嘅嘢啦，咁你哋即管試下走啦，咁即係你理應係咁㗎嘛，你冇人係佢整咗又其實都佢都係齋吹，咁跟住又要等佢哋其中一個真係嘗試逃走，咁你呢個已經唔 make sense 嘅，即係喺個威嚇上面係唔 make sense 㗎嘛， 嗯， 係咯，咁變咗你純粹係俾觀眾睇啫嘛嗰度，咁又犧牲咗一個角色啦，而個角色亦都之前冇咩點交代嘅喎。 突然間鋪頭 啦，嗱嗰度咧，其實咧唔係唔得，其實咧佢如果唔好用一個 file 咁樣去講，因為佢其實每一個 file 咧亦都講得太長嘅， 嗯， 即係冇理由你一打開本 file 跟住就哇講一大段，如果你講一大段，你不如就開頭係順序交代啦，或者比如我話佢係其實呢個嘢好易剪，你跟翻時間剪就得㗎啦。一開頭你咪講阿 Will Smith 嗰啲嘢，哦，跟住俾 Batman 收咗，跟住又講阿小丑又俾 Batman 收咗，咁跟住唔使個個講啊，你鍾意咪唉影埋啊閃電俠啦 ，OK， 總之有影嗰啲我俾翻曬你，但唔好用 file 喎，即係你淨當順時發生嘅， 當件事發生嘅續咗嘛， 跟住先至影監獄佢哋踎監，喂其實 OK 噶，咁你要咁樣影啊，我哋喺監獄，跟住又走 開，而家咧佢咁樣剪係重複，即係啲人已經出場咗喺個監獄影完之後，再要講翻之前， 呢個 再做一次。 呢個唔止係重複，因為呢個你係講緊係第一次套戲啦，第一次 introduce 個角色啊嘛。嗱呢個你連城寨英雄都做得好過佢，你一定係從傳說或者一個 file 裏邊，即係如果佢係諗住 file 啦，你聽聞嘅啫最多。 嚇 嚇，咁你先會見到個實物噶嘛，最少啊。 系咯，你要佢嘅事迹，即系呢个究竟咩人咁样， 系啦， 整咗出嚟，跟住先会见到个真人噶嘛。 喂，大佬，你已经影咗佢啦，做咗一轮啦，喂，跟住先去又攞翻个 file 出嚟，喂，佢做咩啫？我咪见咗佢咯，你就攞翻个 file 出嚟，又话啊，小丑女系咩？喂，唔系，做乜嘢啊，大佬？ 有少少衬咯，咁样。 喂，佢调转咗啊？ 系啊，咪衬咯，即系我已经登场咗，即系我再讲翻去又咁样。 呢个唔系衬，呢个系调转。其实佢可以系 introduce， 跟住先至出场。你冇理由出咗场仲 introduce， 出咗场做咩仲要 introduce 啫？我你明唔明？即系唔系咁噶嘛，大佬啊！ 即系咧，即系譬如啲歌星话咩舞台出场咧，嗌咗佢名，企晒都唔介绍佢先，都全部人排晒队，企晒出嚟先，逐个由头开始再讲一次。 都有時有呢個狀況㗎都。 唔係一出嚟真係講呢個係邊個邊個邊個咁樣，跟住講完跟住下一個咁講，唔係全部講咗個名，唔講係咩人嚟喎。企曬喺度先。 香港小姐咁你又係咪街四號一號街嚟咁你一路出場咁樣㗎嘛。喂你唔係搞一大輪生啲都選埋冠亞季軍跟住先介紹返個名字。你做咩啫 唔係出曬嚟都冇介紹有條友喺度行曬咁企曬喺度企埋一邊嘅。已經全部咁多出曬嚟，企曬先慢慢再講一號叫咩名啊嘛？ 唔係都我都睇過有啲好失敗嘅係咁做，即係唔係無線嘅啫，有啲世界各地好多噶嘛，你知有啲好垃圾嘅地方，有啲 local 嘅選美噶嘛，有㗎都有啲係咁嘅，咁咪唔好咯，咪就 係我唔知道我邊個做完曬先齊曬人先慢慢講係邊個。 唔係啊，佢嗰啲咧揾佢哋出嚟搞一大輪，又跳曬歌舞噶嘛，即係要搞到詹士邦咁咧，開頭有場戲咁樣。喂，做咩啫？你第一次出場就唔該第一次出場先介紹啦，大佬我唔識佢噶嘛，即係你當我唔識佢，咪 係 咯。嗱呢啲我唔理你啦，你做 show 還做 show 啊，你可以嘅， 但你做戲一定唔可以。你如果角色你係想去介紹佢呢，你就介紹前你梗係唔好出場啦，唔係你做咩介紹佢啫。咩叫介紹？ 你要介紹又要出咗場之後再介紹。 即係你所謂 introduce 嘅角色可以係噏，可以係影，可以嘢，但你一 introduce 嗰下你係要 introduce 嘅。冇理由嗰個人已經打完一輪，搞完好多嘢咁你先至 introduce 咁，即係呢個係咪佢又唔係嗰種賭神嗰種喎，即係唔係話賭神出嚟呀，賭咗一輪跟住先突然間啊呢、這個邊個啊呢、這個賭神跟住有個字就出，佢唔係嗰種㗎嘛。嗰種你係好單一咁你就可以即係俾。 喔係喎，我話你如果係唔係咁多人就得，你而家排住隊輪住喎啲人要。 即係你俾阿詹士邦即係出場先咁佢又唔知係邊個嚟嘅，最初咁打人一輪，喔、哦、原來喔、哦、my name is James Bond 咁叫出字 OK 嘅，你咁都 OK。但呢個唔係快佬啊。 係點講啦，佢太多咁樣啦，你哋全部人都係咁樣太喎喎。喂窒大喎。 角色咁樣喎，跟住好多角色跟住轉頭先講返係邊個，唔係呀大佬你。嗱，同埋呢，如果你係順時序呢，你開頭咁淨係講即係三兩個，跟住入到監倉有其他人呢，正常囉。咁我唔通你十個講曬呀， 係 咁有啲其他係冇咁緊要㗎嘛，咁你成個監倉都係人㗎啦，使咩喂監獄風雲使咩逐個反講佢點入賊呀、啊、 係你講嘅幾個主要嘅角色其嗰啲賴過算囉。 你直唔使講呀，我理得阿大咪做咩入嚟關我咩事啫。 是咪就是叫一條友就出嚟唔使解 啦。食屎狗做乜要做差佬，關我咩事，我唔使乜知啫，咁佢係嗰個差佬咁差佬咁樣，點知要有理由嘅咩，係咪，咁你嗰幾個主角交代咗好，我講順時嘅話順時就可以唔敢嘅。喂你明明睇差佬㗎嘛，點解你嗰個又唔逐個講呢，係咪唔啱， 係 喎。點解有啲角色係冇介紹過， 飛鏢隊長咁快賴過算。 是啊，點解佢後尾係要集結嗰陣有幾個頭先提都冇提過嚟，你咪唔 make sense 咯。你順序就冇。 喺個 Amanda 黑婆點解唔拎個花佬出嚟逐個講大佢，佢又講咗幾個，佢轉頭突然彈出嚟嗰條。 點解？咁你變咗就係因為佢呢啲就係嗰啲 sequence 本身係錯啊，佢唔應該咁樣安排。你就係頭幾場戲，你調翻嗰個次序順序咧，其實已經就冇呢個問題。喂，大佬識唔識㗎？大佬呢啲低級錯誤嚟㗎，大佬定係？ 唔係，我其實覺得 DC 嗰邊啲美術呢，我排啲鏡頭好似靚啲嘅，如果俾馬虎嚟講。 OK、 即係個拍出嚟我感覺上好似靚啲嘅，唔知點解。 係 OK 嘅，不過真係。 但係我就唔知點解佢嗰啲剪接排呢嘢就即係點講啲呢啲就做得咁差嘅，反而真係。 呢啲係臨上畫呢嗰啲公司自己 order 要重即係要剪成咁，有好多時你甚至 BBS 都係啦，即係喂，即系咪佢嗰个傻噶管理层？ 系咯，我就唔知佢紧个紧点样叫佢班友做呢啲嘢，呢啲嘢嚟衰咯，我觉得成日都 内行领导内行 吓。 你搵个唔识嘅人，叫个识嘅人啊，咁剪啦，吓咁剪咁剪，濑嘢个老细咁，我叫你咁剪啦，咁剪啦，唔系好似香港嗰啲老细都系咁嘅，你得我啫，系嘛？你冇睇咩？冇睇嗰个一百毛啊，郑秀文嗰个广告咩？ 嗯， 讲佢嗰个饰演一个即系广告部嘅人啊嘛，跟住佢咪 sell 两个嗰啲咁嘅八婆，咁嗰两个八婆系即系反而嗰啲唔好嗰啲佢就话好啊嘛， 嗯， 因为佢系客啊嘛，有咩办法啫，系嘛，直情咪呢个笑话咯，咁你原来阿麻立系咁嘅 ，OK， 即系根本就个意志啊，系其实即系你头先都讲啦，我哋只倾偈讲，即系话你 Marvel 就佢係更加管得犀利，但係咧佢人哋 plan 咗個 plan 係啲導演你自己嚟執行，佢低溫已經係做執行嘅啫。 唔係佢已經知道點樣做，佢哋開咗會 ，Marvel 係我想緊點樣做，整完之後就揾個導演嚟跟住我 plan 嚟做。 如果你導演你跟唔到或者你唔想跟咧，就換人，好簡單嘅。 係咯， 唔係冇試過嘅，試過㗎啦嚇。喺蟻俠已經係咁啦，係咪？係嘛？係 啊， 換過人啦，咁可能初第一個都係 follow 唔到啊，即係話佢哋控制得太緊要。但衰質係咁嘅，唔係好事㗎其實呢個，但係起碼你喺成個系列上面呢就會順暢。咁但係呢你呢度 DC 呢邊個問題就係其實都唔係 DC 啦，其實係華納嘅問題㗎嘛。你又放俾人哋去搞，但係搞完出嚟你先至要覺得好似又多多意見，咁你開頭放就唔好。 係咪啲女嗰啲呀， 即係你唔好。 啲女去食嘢呢。 喔、哦、係直情係。 即係問你食咩呀，跟住我食咩都冇乜所謂呀。 係呀係呀。 跟住幫佢嗌完之後，嚇、啊、叫呢啲我又唔食乜就唔食乜喎。 直情係咁。 嚇、啊，而家好似華納就係咁啊， 華納就係咁啊。 喂，咁都整咗啦，你先来改，咁就梗系会不伦不类啦，一定啦。 系啊， 系咯，即一定不伦不类嘅，即系你想统一就一定要低温噶嘛，呢啲大家都知噶啦。 系，你一定要计划晒嘅，计划点做？佢又而家又系类似，佢话就话佢嗰个 project， 但系佢都好似我觉得佢都系一套就睇完得唔得，再下一套嘅都系。 但系上次 Ghostbuster 咩公司嚟？ Sony 好似。 哦，哇，真係好好多，即係嗱，你諗下 Ghostbuster， 其實拍嗰陣唔係好好嘅，即係哇，但係佢最尾剪到好精，跟住抌出嚟，我真係覺得真係要幾多功，即係 Ghostbuster 嗰個，即係我唔中意佢，好多人我都唔中意，但係哇，佢剪接簡直係令到套戲啊好順啊，其實順㗎嘛，做咩即係套戲要順㗎嘛，做咩好高要求咩？ 個氣氛慢慢又推上去啊，要 即係你要係過山車，你係。有高有低啊，系顺住嘛？喂，你唔顺咪走都出轨啦，走都做咩啫？咪飞咗出嚟咯？做咩啊？ 嗱，而家变咗睇片窒格咁啊！突然间部机坏咁样窒咗，播唔到啊！ 睇片窒格，屙尿窒尿吓，好辛苦啊！系咯，做咩事啫？系咯，即系咁样啊！你即系我睇嗰阵我都系嘅，不过我识自己补完噶，我识帮佢自己转咗嘅，你放心 ，OK， 我可以先啊。 唔系，我睇嗰阵时，我觉得佢啲画面有啲可以近到我嘅，不过我硬系觉得点解 会 埋唔到岩咧？ 我可以重组嘅，可以 即系去到咁上下，可以埋咯，又停一停咁样，又停一停咁样，我觉得系。 系啊，系啊，冇错啊，我睇到佢有问题噶，不过我识得自己重组，所以我冇事咯。我自己剪咗我自己嘅版本出嚟，你得唔得？一般观众得唔得？ 我冇啊！佢见到即刻已经话垃圾啦，见到 咪真系唔得㗎，我知㗎，我明㗎，我睇咗我都 feel 到，咪真系好断喎。咁其实有好多系咪可以剪咗或者即系剪咗啊？有啲位可以剪咗啦。嗱，你谂下啦 ，Ghostbuster 佢导演原来咧，佢第一幕我讲过啦，上次佢第一幕谂到嘅就系喺嗰个广场跳大妈舞啊嘛， 系 控制嗰班 军人。 导演第一个 idea， 嗰场戏亦都拍得好唔简单，好多人嘅。好大場戲嚟嘅， 嗯， 話剪就剪， 係佢嗰個破壞咗佢嗰個決戰嗰個氣氛， 我唔知 變咗冇咗。 導演決定啦，但係總之最屘出街嗰度剪咗嘅成段。不過咧，佢又冇掉咗，佢後屘咪唱歌嗰陣咪播翻出嚟咯。咁冇所謂喎，唱歌嗰陣又唔影響喎，歌幾好啊，佢只歌又係好開心噶嘛 ，match 曬同個歌舞反而係咪先？但係如果嗰段歌舞佢強行要擺落去咧，其實就會破壞咗最屘大戰。咁人哋就好清楚，即係知道點樣去承接到，點樣會令到嗰樣嘢係好啲定唔好。T2 咁好睇，就係因為詹士金馬倫好明智咁將好多位當時係剪走咗。你睇返後尾有返曬嗰陣呢，其實套戲好明顯，如果嗰時戲院係咁做嘅，佢真係會冇咁好睇。 哦，係呀，佢又多咗好多啲咩要扮笑呀咩嗰啲，未必咁咁緊張。 就變咗直情有少搞笑啦，明明再一啲搞笑位都冇㗎嘛。咁就算唔係，就算你話 T1000 走入去 check 下嗰隻狗，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有隻狗啊？ 嗯。 但係咁一個細路仔咪聽電話呢，跟住 Terminator 咪扮個細路仔聲同阿 T1000 講嘢。係， 跟住佢本就去殺隻狗攞個太太個名喎。 咁佢問個細路仔隻狗叫咩名，跟住佢專登搞個錯嘅名啊。咦，對方竟然識認，咁即係對方都唔係佢老母啦。即係貼緊上嚟扮嘅佢老母啦，即係咁佢唔知㗎嘛，佢都唔知嗰唔係扮㗎，佢 detect 唔到㗎，經過個電話。咁即係嗰位係啊 ，Tim Dawson， 佢話你老豆老母死咗㗎，即係嗰個養父養母死咗，成即刻收線。咁跟住原來跟住有一個接住嚟嘅鏡頭就係啊 ，Tim Dawson 當然變翻做警察樣啦，就行出去出邊睇下只狗條狗帶啊，寫住乜嘢？ 係啊，寫咩名喎？ 一嘢扯斷條狗帶，只狗即死啊！即係佢冇影嘅，聽到聲 冇影嘅，就係咁靜嘅。 咁一睇個名係錯嘅，咁佢真係知道頭先同佢講電話喎，根本都唔係我細佬啊！嗱，佢一個故事入面都冇問題喎，呢段戲亦都冇唔係搞笑喎，係但係你覺得呢段戲就會拖慢咗個節奏。 係， 佢係好聰明，呢段戲到當時係剪走，但係佢到時嗰個電影即係嗰個咩，即係個出碟嗰啲就俾翻你睇嘅。即係 delete 先就又擺翻落，咁但係呢個你知道當時喺戲院係剪走係聰明嘅，咁你變咗呢套咁嘅自殺特工就係個問題，就係佢好多呢啲咁嘅就係呢啲咁嘅留下位嘅，其實佢應該剪咗佢 嘅， 係啊，佢應該剪咗，咪到時咪當 delete 先都 OK 啊，或者你可以原場俾翻我哋睇嘅 OK 嘅，呢個 Ghostbuster 就勁多嘅，原場就俾翻曬你睇呢啲咁嘅嘢，其實嗰啲唔係彩蛋嚟嘅，有啲人話最尾話點解咁多彩蛋，如果係彩蛋點解咁多啊？ 其實佢有啲係應該係原本套戲入面剪出嚟嘅，起碼跳舞嗰段肯定係。嗰、那個 佢呢度 嗰個咩暴獸戲嗰個應該都係嘅，應該係剪走嘅，剪出嚟嘅。 嗯， 係啊，佢邊個嗰度擺翻落去，咁你又唔知佢幾時試㗎嘛？咁都係一個儀器，你咪代之後發明咯，冇所謂嘅，又唔影響喎，真係。你又真係當彩蛋又好，你或者你當睇成龍啲戲咧，或者成大英雄咧，最尾咪有啲 NG 咁樣嘅，你咪當咁睇翻咯，都幾分㗎。系咪先？咁你冇 所谓 噶喎，系咯，冇所谓噶，你咪后边顶翻出嚟咯。成套戏依家 delete scenes 咯，我都觉得 O K 嘅。咁点解套戏里边你保持翻里边而令到套戏个气氛拖慢或者令到里边窒咧？咁呢个其实唔能够原谅嘅，因为佢今次实在好离谱啊！佢唔系一两个位啊，系成 佢系咁窒下窒下窒下窒下， 成套戏充满呢样嘢咧。咁呢个系唔可以原谅，但系呢个好低级嘅错误咯。即系话呢套戏其实佢拍咗嚟嘅镜头咧，我觉得佢唔系拍得差嘅。但你剪返靚，即係嗰啲連接位你做得返啱呢，其實套戲係可以 OK 嘅。 嗯。 咪呢樣我而家都仲覺得 OK 嘅，我收貨嘅。我冇覺得套戲話好差嘅，因為我自己重組過㗎嘛。呢個重點就係、是、咁、一般觀眾你好難嘅，因為會好受到呢樣嘢影響，我好 understand。即係等於佢哋淨知道故事都唔得啦。 係。 係囉。其實我睇嗰陣我已經知道曬個故事㗎。OK?我知道曬所有嘢㗎，係呀係呀，不冇嘢，我不嬲都唔受影響㗎啦，我講過，睇完劇本都唔受影響㗎，我睇佢點做㗎嘛，我唔係知唔知嘅問題嘛，我睇佢點一套戲呀，點樣拍出嚟㗎嘛，咁佢就好多問題囉，我睇到係囉。咁但係唔係角色塑造喎，我自己又唔覺得角色有問題㗎，我覺得佢啲角色塑造 OK 嘅，但係你話佢 啲人冇問題， 啲人其實冇乜好大問題嘅，你話佢哋夠唔夠壞蛋，佢呢套戲根本佢係當係其實個問題呢係因為你已經認識啲人啦，可能有部分人認識啲人啦，或者有幾個角色你認識啦。其實如果呢套你當平時嗰啲呢話咩搵啲囚犯出嚟去做個任務呢，火燒島咁樣都有㗎，你或者之前好幾套西片都有玩過㗎啦，卡片有好多套添啦，係咪， 嗯， 即係話佢哋本來係罪犯，如果你本來對嗰個角色係零認識咁樣去做呢，你話寫到佢嗰個罪犯唔係咁壞呢，你又唔覺得有嘢㗎喎。 嗯， 因為都是主角嚟㗎嘛，咁如果佢本身都係咁變態，咁你就放咗出嚟就唔啱啦，係咪，咁變咗佢哋好多時都係啲所謂犯嗰啲罪呢，佢寫呀寫到好嚴重，但係你又唔覺得佢係咁變態嘅，通常都會。咁呢個處理其實本來係冇問題，但係呢因為你今次呢啲係擺落一啲即係比較，其實又唔係完全冇認識呀，最弊就係因為可能你起碼你美國啲觀眾有認識呀，咁佢可能就覺得嗰個角色就太好人啦。 即 係佢完全係一個正面咁寫佢哋，佢哋可能都係因為唔小心咁犯咗啲嘢，或者佢都唔喺佢唔情願嘅情況之下燒死咗人嗰啲呢，即係佢只不過係咁啫，咁就變咗，咁其實佢真係唔係壞人啦，都係咪咁，係咪，即係或者你就算連啦，即係 short 咁佢係唔係一個壞人呢，咁佢係一個職業殺手囉，最多都係咁囉，係囉，咁其實佢又講到佢咁即係咁錫個女呀，咁呢啲咁你又唔 feel 到佢有乜嘢，即係應該坐監喎，依份係咪， 唔知呀，咁你本人正常收錢賺都要坐低。 總之咁成套最衰嗰個係邊個呢，就係黑婆。 係呀，正常係囉。 咁當然你漫畫入面都係嘅，個黑婆都唔係好人嚟嘅，不過都佢先最奸應該係。 係佢先利用佢哋咗。 係呀，咁但係你起碼你唔會話小丑女係完全係一個好好玩嘅女仔㗎嘛，呢個就你都唔覺得佢有咩壞嘅。 是好人冇殺嘅人。 冇乜嘢喎，咁但係其實你小丑女都唔係好好人㗎。 唔係小丑叫佢做乜叫佢做乜乜嘢 鬼 諗人。 係會殺人。 係 呀。咁呢度你又冇見到佢殺人嘛，你叫救人啫，係囉。咁呢個套戲的確呢係染白㗎，有呢個成分㗎，落曬 SK2 㗎大佬。 係。 咁但係你話係咪咁唔好呢，咁好難㗎，因為佢呢度本身就係呢類型戲呢，就要即係講一班所謂惡棍，但又俾政府夾硬徵用呢啲咧，佢係要咁寫嘅， 嗯， 係啊，呢個類型咧係咁寫嘅，冇辦法，係啊，咁你話可唔可以將佢哋寫黑啲啊，或者咩難啲咯，係咯， 嗯， 如果佢又唔想佢哋寫到咁黑咧，尤其是係嘛，即係佢仲要保留翻有啲即係有啲分嘅陳道戲係嘛， 哦，係啊，佢等加啲分落去要， 咁我冇覺得有問題嘅，係啊，都係分，咁的確係分，不過就。節奏嗰樣嘢其實如果真係剪返好啲呀，控制返好啲呀，呢個 sequence 唔好咁樣去安排呀，嗰場去酒吧飲嘢，即係大家都好有意見，點解喺嗰度去飲呀， 唔係有 早啲啦，一係就 嗱，其實通常咧，你啲戲就又要舉例啊 ，T two 啦。喂，你撇甩咗個 T1000 之後，中間有段喘息嘅時間，你先會走去咩墨西哥攞槍啊？喂，走去瞓翻晚啊咁樣嘅啫。喂，你冇理由仲追緊你，即係仲未脱離到，即係仲喺個危險裏邊。喂，飲杯嘢先啊，會唔會啊？會唔會啊？會唔會啊 ？John Connor， 喂，打埋煲機啫，喂，就爆機啊，咁會唔會啊？ 冇啊，啱黑破病捉咗，飲翻杯嘢先慢慢救啊。 即係佢，你係唔 make sense 噶嘛？即係喺嗰個時間上面做嗰樣嘢係唔 make sense 噶嘛？ 係啊， 即係唔係話你做嗰樣嘢問題？佢又係啦，又係 sequence 嘅呢個。點解擺喺嗰度咧？嗰度 早啲喎、啊，應該 或者早啲啦，係咯，或者你中間製造翻佢哋，咦？好似佢哋初步即係做成功咗啲嘢嗱，因為佢哋實質個任務咧，其實係去嗱，佢講到其實係救黑婆啊嘛。 系佢有条桥，可能唔讲话救个重要人物咯，咩话下婆啊嘛。 嗱，咁佢又好似谂就系话啊，咁我咪完成咗任务咯。佢个任务唔系打低个女巫啊。 系啊。 吓，咁佢好咪完成咗？完成咗，咁我咪饮嘢咯。好似好顺理成章，咪同埋黑婆已经嗰度又已经死咗啊嘛，佢哋以为。 系，最俾人捉咗啊，定咩啊？最多。 唔知啦，即系总之，即系都濑晒嘢。咁好似佢哋嘅 mission 已经，或者佢呢个队已经好似唔成立咁噶嘛，好似系咪啊？ 嗯， 佢想做到咁咯，但系你唔觉喎、啊，最弊，因为佢嗰后边姐姐声嗰样嘢系由头到尾喺度发生紧噶嘛。 系啊。 咁你系咪其实应该嗰度先突然间爆出嚟咁咧？ 系，佢当搞掂嘅，突然间嘣一声爆咗嘅，先走出嚟睇，跟住之后话要去噶嘛。 初初你系以为搞掂咗嘅，系最少系吓，即系起码告一段落，原系未咁你咁啫啦，咁喂明明件事未完嘅，咁当然佢哋冇责任去打低阿女巫嘅。咁但係你明明後面真係發生緊嘢㗎嘛，咁你咪對嗰個觀眾嚟講咪覺得喂點解佢喺嗰個時間都係飲嘢㗎，有冇搞錯？ 佢窒咗啊， 又係冇錯，咪又係窒咗囉，點解會咁嘅呢？咁最尾 Will Smith 都係其實 Will Smith 因為佢嗰個軍佬攞返曬佢呢個女啲信出嚟，咁大家好似即係有樣嘢令到佢哋去即係令到 Will Smith 要去繼續佢個任務咁啦，要繼續佢打咁樣，咁佢哋又唔知做乜又跟埋去咁樣，即係其實呢個係真係唔係好強嘅一個 乜個理由唔 係好有呢度，你可以有呢個位，但係如果佢係嗰度先突然間爆樣嘢出嚟嘅話，咁會唔會更加刺激到地方唔得啦？咁我哋要繼續作戰咁，會唔會咁好啲咧？ 係先知道國際搞大件事話，係 啊，可能 要出手啊都要， 係覺得好嚴重嘅，因為佢嗰啲流羅啫嘛，可能佢就係見過係咩？咁我咪打低曬咯，有咩問我咪做完嘢咯，佢以為自己做完嘢咯。其實佢好明顯知道啲味㗎嘛，咁你見到呢個位仲去飲杯嘢先，當然佢哋好似唔想刀嘅呢個嗰個位，即係覺得好失望呀，咁佢又好似小丑女又好似啱死咗條仔㗎啦，係 咪？ 係。但佢又好似知道佢未死㗎喎，其實心口最奇怪係咁喎。 唔知呀，即 係。其實佢除低咗嗰個頸箍係有意思㗎喎。咁呢個我唔知即係觀眾有冇留意呀，即係呢人。 應該唔會有 DC 喎，最大問題嗰啲我哋頭先咪後面都講咗。佢啲彩蛋係你除非超熟，如果唔係你就算知道你睇咗都懷疑緊係咪 嘅。我真係懷疑係咪嘅，嗱嗰個哈哈笑，佢打爛玻璃即係佢哋經過啲廚窗咪喺度偷嘢咁，跟住話你做咩咁？我壞人嚟噶嘛咁嗰度咧，係咯。 係。 咁佢又唔喺嗰度，佢隔離有啲廚窗係有個哈哈笑，咁到底嗰個我都係諗係咪嗰個係咪啊 Watchman 嗰、那個 笑面盒嗰個標誌喎？ 係咪有咁嘅意思嘅咧？我都唔肯定喎，有人就話係咯。咁你小丑女到底佢條頸箍，大家有冇留意寫住咩嘅？ 好啦，喺嗰個入面好難睇到喎。 即係你又唔會好懷疑啦，佢係戴住個頸箍有個字嘅咁。咁點解啊？小丑撞咗機之後，佢除咗個頸箍抌咗，原來上面就係寫住布丁 ，Putin。咁佢又係咁嗌啊，小丑做布丁㗎嘛。 係叫佢布丁仔嗰只。 即係其實佢呢個就係佢喺動畫第一次出場嗰陣，佢係中意咁樣嗌啊，小丑咁原來係有啲咁嘅意思喎，咁其實一般觀眾會唔會太過即係留意呢？ 呢、這個就係 Marvel 同埋 DC 最大分別囉。Marvel 嘅次啲彩蛋我覺得係 好有限， 佢彩蛋完呢係去返佢會出嗰啲嘢嗰度呢，引你去睇地圖或者嗰啲嘢囉。 好有效果嘅，即係 Marvel 嗰啲彩蛋做得。 係呀，咁但係 DC 嗰啲呢，佢成日整啲字呀嗰啲呢，你要好熟睇咗之後你先會知道，同埋如果你正常出面人睇完你係冇興趣㗎對佢嗰啲彩蛋。 係就算知嘛點。 係啊。 即冇乜意思嘅，又唔係同下套戲有關嘅。 係啊，冇啊，佢同之前啲嘢有關嘅。 致敬咁嘅啫，你直橋兩叫做 係啊，佢話嗰個咩三國。嗰、那個咩，即係鼓勵啲人咧，咪阿 Will Smith 同我上教講嗰啲咧，即係 NBA 打波嗰度咧，係 啊係啊係啊， 即係佢講嘅嘢，跟住同埋佢經過嗰個直升機嗰度，有個23啊 Michael Jordan 好似檢查個 number 啲，即係你睇到你唔會覺得有咩反應咯，其實 呢個成同漫畫都冇關啦， 係啊， 即係啲成講第啲嘢啫嘛，咁變咗呢啲就即係你好似喂睇得明嘅都唔係個個咁呢啲咁做咩咧？呢啲擺落去做咩？ 是啊， 好奇怪啊，真係好奇怪係啊。咁香港觀眾應該完全唔知佢做咩啦呢啲啊。 係啊，我覺得。 係囉，咁小丑個頭有個字啊寫住咩，我都唔知㗎啦。 係囉。 即係咁跟住咁可能有意思㗎，可能有意思㗎。喂睇真啲係咪想去麥當勞啊有人話。 唔係其實好多嘅佢嗰個即係你話著住個踢死兔同埋小丑女原裝漫畫開我件衫嗰時。 系 佢照嗰幅画嚟做啊！ 即系其实 Alice Ross 咧嗰时画过一幅即系幅画，咁啊小丑系就系着住个踢丝图咁同阿小丑女跳舞嘅，嗰、那个光嗰嘢所有嘢系一样嘅同嗰度，咁啊专 系 做翻俾你睇啊！系啊，冇错，嗰度见到小丑女真系着咗个小丑女装，即系一边红一边 系，即系嗰个漫画或者动画着过嗰套啊！ 嗰、那个成日 exactly 重现翻嗰个 Alice Ross 嗰幅画啦，咁你哦，咁你知道你睇过，咁你梗系觉得哇好劲啊咁样，喂！咁你一般人知㗎嘛做乜穿啫。 正常人喂第一日我即係點樣其實你 Marvel 都係你識話咩好熟啊啲都係睇 Marvel 電影㗎嘛幾時有睇過原作嘅。 大部分係啦尤其香港嗰班啦。 係呀即係話自己專家都係睇完 Marvel 嘅電影就係抄資料跟住咪我好熟啊咁啊。 抄資料我好我都係聽完類似我哋嘅其他節目就。再講翻， 唔係即係佢再揾啲資料出嚟啦，咁啊話專家啦，咁你呢啲 懶人包嗰啲咯睇， 係啊，你本身睇呢啲，佢根本都引唔到佢有咩好再研究喎，因為佢本身呢啲關佢其他嘢事喎， 唔係咁緊要啫，係啊，冇關聯性的確係，佢致敬啫，你開始我講係致敬， 即係佢同 DC 之後啲戲嗰啲冇關係喎， 嗱同埋佢既然啦呢套戲係緊接。即係上一次 BBS 啦，即係話佢一開頭都要仲要專登影翻超人國裝。咁點解今次呢套戲嗱？我當你電視劇啫嘛。今次呢套戲唔係接神嘅旅客嘅咧？ 係啊，變咗係正義聯盟嘅去咯。 係咯，咁你應該後來係咪應該係掘翻第一次世界大戰嗰個檔案出嚟？就係以前有我咁嘅女人，應該係咁樣完場係嘛？ 嗯， 唔係咩？ 唔知啊。 係咯，即係我唔係 你話臨尾啊？蝙蝠出咯，有啲多餘啊！ 直情多餘啦，佢鉛兩鉛咪又係潛水俠，咪又係啊閃電俠。喂，你除咗你鉛多幾個，之前冇出過嗱，有人講嘅，因為呢套戲咧，佢哋而家發生事呢個城市咧，就唔係個鹹城嚟嘅。 哦，係唔係 係啦？那個 Midway 咩咪就係啊鷹俠哥咯。 嗯。 咁其實呢度咁點解會揀咗鷹俠嗰個城市？但係鷹俠去咗邊嗱？你有權係未出現㗎。OK。咁。嗯有咩關係呢佢又完全冇㗎喎。 係啊。 係囉。咁做咩呢同埋我哋都話啦嗱你平時啲戲獨立成章我都明嘅。即係 Iron Man 咁打到咁勁囉。咦點解啲復仇者冇出嚟幫到咁因為嗰套係 Iron Man 嚟㗎嘛。 係第三集俾人打到就係死都唔搵美國隊長嗰就嚟幫手。 係啦咁你獨立成章冇其他人我即係都 OK。唔係喎但係呢套戲又有蝙蝠俠又出過幾嘢喎閃電俠又出過喎喂因為發生咁大件事喂話就話呢個城市啫但佢都滅世喎一俾佢搞到有 Ghostbuster。 佢個雷電喺度打曬啲軍事設施喎。 佢打到海嗰啲唔係個城啦啩我冇艦都俾佢打爛咁呢個已經又變咗起碼都成個美國下嘢呀就算唔全世界。喂咁應該正義聯盟出動㗎喎。 起碼蝙蝠俠都要復仇啊！ 係咯，最少蝙蝠俠啦，你真係之前都客串咗咁多場咯，大佬係咪先？喂，係咪應該即刻嗰度突然間蝙蝠機出現，同佢射爆嗰個嘢牽制住佢？跟住嗱，蝙蝠俠最中意搞牽制㗎啦，係咪？你睇上次就知啦，係嘛？即係可能佢唔參與嗰個地面戰嘅，你就搞啦，你搞個女巫啦，我同佢對付嗰嚿嘢，即係等佢唔好不斷放電咁得唔得？ 係咯。 咁咪叫做有條友喺度嗱，原來蝙蝠俠啊，咁你可以嗰班友唔中意佢，俾手指佢都得，係咪？ 係啊， 係啊，嗱咁都得啊，佢哋應該 唔係阿蝙蝠俠即刻手指公啊，唔咁啊，跟住佢即刻掟中指俾佢彈， 跟住蝙蝠一嬲啊，一嬲走咗， 係啊， 唔幫你嘅咁樣都好，都出過場，竟然冇出過場，但係佢前面就不斷喺度出場。喂，係咪唔係幾 OK 呀、啊、呢樣嘢，即係好似嗱，我唔係話呢對我期望佢打，但係唔合理呀、啊、即係嗰、那個 唔係，即係佢要佢出咗，但係又出一半唔出喎、啊。 係啦，你因為你就唔好出啦，直情係咪，你唔使影佢㗎，其實都 係囉。 咁冇乜必要啊！ 當佢唔存在，好似 Iron Man 第三集唔使影啊，美國隊長佢哋嗰啲人咯、啊。 既然佢又用 file 講，點解佢 file 講，但係佢又影嘅咧？佢唔好影啦，咪講佢講咪算咯，係咪先？唉，都 PVP 捉咗佢咁咪算咯，係咪？ 係啊！ 閃電俠成仲無聊啦，即係嗰度咁樣閃一閃出嚟，同埋已經 confirm 佢穿呢套衫啦。哇！呢套衫真係，我覺得好肉酸，我真係唔好意思啊。嚇！ 好肉酸， 我覺得好肉酸啫。咁 anyway 啦，咁而家佢啲閃電俠係做咩？佢咪抄呢個蒙面超人 drive 定咩啊？定卡布圖啊？ 係嘛？ 點解要扯曬電嘅？成日平時都 哦，唔係佢呢個好似佢一高速移動，佢就會喺附近啲閃電，好似個空間就有影響噶喎。 係咁嘅咩？ 哦，唔係，佢應該我諗佢為咗唔想同即係點講咧？同之前嗰啲快速嗰啲咁嘅表現出嚟，咩啊撞咗我噶？ 碌親都會咁喎，即係唔好話快速喎，佢唔快速都係咁，有啲電咁，即係成日都有啲電咁樣喎，係咯。咁樣唔知啊，咁一嚟就咁啦，咁同埋佢夾又唔靚啦，咁佢點解要出一出咧？ 我唔知喎、 啊， 真係。 我知道狐狸刀隊長的確係同佢係叔，即係有啲關係，但係其實佢都唔需要影啦，講真。 係。 即係你都話咁隻大鱷都係。照計都係 Batman 嘅， 係啊， 係咯，咁點解唔大鱷又影阿 Batman 佢又冇，但係我點解俾人捉佢又冇講啫嘛？ 係啊， 係啊，咁點解嗰啲佢又唔講咧？係咯， 唔係佢有啲選擇性咯，好似我哋覺得。 性咯，咁你係咁咦又無端端加插出閃電俠冇謂嘅啫，係咪先？係咪啊？ 唔知啊，就覺得 真係冇謂嘅，我覺得。 覺得會中意啩你哋？ 嗱，我就以為咧。是不是閃電俠其實是未著呢件衫上，因為上次 BUS 佢影到真係影到佢喺個啡粉嗰度，即係用人嘅身份咁好似打低咗個賊啫。 係。 咁其實佢就未出道嘅呢應該。咁唔知呀我印象係咁啊。喂咁而家突然間你話聽唔係喎，原來佢已經係閃電俠嚟㗎喎，已經有件咁嘅衫㗎喇喎咁樣。啊即係唔係話 Batman 搵佢傾嗰陣先至漏佢出嚟㗎原來。原來佢已經做緊閃電俠㗎。喂咁就更加冇理由啦，之前你唔出嚟。 係唔知呀真係。 啊算啦，即係又係有啲奇怪位囉、啊、即係我覺得咁嘅咩咁 ,ok? 即係唔信呀又係唔信呀呢、這個就唔關個剪接啦，即係點解佢呢度咁樣 唔係佢我覺得 DC 佢嗰個宇宙呢，即係而家呢個電影宇宙呢，佢未寫到緊係啲嘢點樣㗎好似。 係好亂㗎。 佢慢慢都會執上去咁㗎好似。 係啊。啊、真係你覺得啱，其實佢可能依家都分鐘未知道，再跟住啲戲嗰啲嘢都未係好清楚。 佢未寫到成個宇宙個 project 究竟點樣做嘅， 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啫。 係啊，所以佢咪好多嘢好似唔係好順嗰啲嘢，好似唔係咁嘅啫，都又變咗咁咁咯。 我唔知啊，係啊，有啲點係啦，又變咗咁嘅咁。 唔係，即係佢唔同 Marvel 係佢一早諗曬成個 project 個大浪究竟點樣做，跟住係咁加落去啊嘛。 你 Doctor Strange 根本一開始喺啊 Captain America 第二集已經提過， 二集已經講話呢條友 啊，提過啦，係咯。 系咯，即系佢好知道究竟啲人点样摆落去，系即系个位喺边度出咁样，成个宇宙谂好咗个大浪，跟住再拍噶嘛。 好多 Doctor Strange 人都估，其实佢系推前翻个时间嘅。 系啊， 唔系讲即系佢唔系而家先讲有嘅，佢系讲翻之前嘅，你可以当系。 系咯， 即系其实喺而家嗰个即系嗰个复仇者嗰个时间，其实 Doctor Strange 已经喺度嘅应该。 系咯。 不过唔好理佢啦，又冇所谓嘅，咁又冇话一定要系。 唔系，即系总言之，我觉得系 DC 系而家好似系未谂掂，之后慢慢凑上又变咗好似一人一忽咯，顶到真系。 一人一忽，人哋就唔系嘅，人哋提起啲名啊，提起啲嘢啊，你起码知道，即系呢个人会出现，迟啲会出现。 即系佢会令到你期待佢会嚟咯，但系 DC 好似系忽然谂到啊，等一阵嘅，但系佢又冇其他嘢 support 佢咯。 我系会怀疑佢迟下出唔出现啊？调翻转系咪有噶？你咁快摆落去，即系有少少咁啦，系咯。咁又明明下一套系神嘅啦，但系又冇呢套戏，反而又冇提起过啦，系咯。 嗯。 咁啦，咁我知佢其实呢套戏出现罗宾就系有少少想你真系追后来嗰个蝙蝠嗰个独立嗰套戏咩？哇！但系呢度十年后嘅事喎，分钟。我都想睇，因為我都好想知呢、這個呢、這個啊啊 阿小丑系咪其实罗宾嚟嘅？ 嗯， 都有起码一半机会啊，我觉得其实系啊，咁所以变咗呢个就咁啦，系啦，即系今集小丑即系出场只系客串性质啫，咁同埋佢个作用咪就系、是、天使得得 B 个太阳啦，讲过啦，同埋系礼服蒙面侠咯。 哦，系啊，即系为咗条女先出现噶嘛。 系啊，即系其实呢度阿小丑女嘅 Sailor Moon 啊嘛，扎两条边噶嘛。次次有事就突然间争佢佢冇飞玫瑰花啫，系嘛？ 系系咯， 系咯。咁啊争在佢啊平时冇做茶楼部长啦，同埋系啦，咁啊即系完全系一个礼服蒙面侠嘅角色啦，系咯。咁同佢呢个咁嘅所谓做到佢好似一个黑社会大佬，其实我系会谂有啲似未来警察入边啊，阿蒲岛小龙嗰个宿敌啦，所谓啊，阿呢个罗比德啊，阿哥都系白晒嘅。 系啊， 嗰个唔知点解个白嘅块面，佢又着埋白色西装，即系其实就系呢种咁嘅好劲嘅黑社会大佬嗰种感觉。咁呢个当然同你以往大家认识嘅足球好大分别，但我又唔觉得有咩问题。佢塑造咗呢种咁嘅亡命鸳鸯咁嘅新嘅关系咧，我又觉得咁总好过佢系即系只系用小丑女咯。 哦，唔系，因为感觉，因为之前小丑好似成日亲力亲为啊嘛，呢、這个又好似大佬变咗唔系咁咯。 咁以前嗰個咁鬼老嗰個小丑，咁呢度佢都揾翻個其實都靚仔嚟嘅嗰個做。 哦，唔係，其實年齡近時嗰、那個，你話 Christian Bale 嗰個小丑後生啲啊，不過樣子老啲嘅。 佢營造都係老啲啦，係咯。 係啊， 佢營造都係老啲啦。那個演員梗係唔老啦，即係以前嘅小丑營造得老啲嘅，即係你係覺得佢係好 technical 神咁嘅啦，最少都係嘛。 系啊系啊，个后生老啲啦， 衬佢好似硬系好似，你就要画出嚟都系噶，佢都唔系后生仔嘅。但呢度佢竟然揾个都其实系靓仔嚟嘅呢个人， 系靓仔， 佢唔系咁嘅搞到自己咁嘅颜色嘅，系靓仔。咁佢其实有一段咪就系小丑女俾佢迷咗咧，咪发梦嘛，发梦咁 俾佢幻象佢哋，佢哋想要咩嗰阵时啊，变咗系 有个正 同佢结婚生仔咁啊， 正常家庭咧，咁啊小丑系。普通人咁嘅樣啦，喂，唔係我都 OK 喎個樣，你睇咪係咪有啲似阿康馬窿咧？阿麥哥利高堅啫，如果唔變咗抌咧，其實係咪會唔會變係咁嘅樣咧？應該後來 係唔變得到有樣又會變咗呢個樣啊？ 即係應該係靚仔嘅喎，咁你呢度喂，你起碼你解釋到啊，點解小丑女即係都會中意佢係嘛？咁佢變咗呢啲咁嘅情侶係其實都有唔少人睇咗係話中意呢個新嘅。設定咯，咁唔係話好似好多人講到話好差啊，完全個小丑唔掂啊咁樣，我又唔係覺得小丑真係咁差啫，係嘛？ 唔係，其實都有特色啊，佢嗰度戴啲手鞋，咪好似啲 game 入面嗰啲咁啊，全部著曬熊貓衫啊，戴曬蝙蝠面具嗰啲。 都係啊，係啊，有個戴蝙蝠面具都好少嘅。係 啊， 係咯，咪都幾過癮啦，我覺得係嘛？ 係，跟住臨尾執入嚟，你話我著特種部隊衫，你話唔係應該扮啲特種部隊，你喺心口死完。捉球啊！ 系特种部队嗰件防弹个背心，所以捉球啊！冇搞错，你使鬼扮咩？如果你咁明啊， 系特登话俾人知系边个啊？仲要 好笑啊！咁其实嗰度我又觉得都冇必要啦。如果你要搞咁嘅大龙凤嚟话俾你听，原来小心未死，我都估到啦，即系唔使咁样嚟话俾我听咯。 唔系呢个小丑反而系佢咁多我最劲咯。有超能力嘅话，次次有咩事都消失咗，可以一瞬间唔知去咗边啊！ 喂，佢成系咪嗰个 Forever 嗰个啊？嗰套电视剧咧？ 个医生 啊！即系话咩啊？上次系边个啊？阿不死人喂，叫做边个啊？阿吴启华咧，佢话抄嗰度啊！我唔觉得啦，因为点解？因为嗰个系佢一死咧，就即系转移喺一个海度，变咗冇衫着咁浮翻上嚟嘅。 系佢真系条丝咁转移咗佢。 系啦，即系佢唔系好似 Wolverine 咁样复原嘅，净系魔法咁嘅。咁唔通小丑系有啲咁嘅能力，即系每次一咩就唔见咗咁样。即系呢个系几得意嘅。 系啊，几次啊套戏入边。 系咯，几次发生咗，即系佢又唔知咩唔同阿小丑一齐跳落机喎，佢系拱咗落去，佢自己又撞机咁，即系。唔係，我又覺得冇問題嘅 ,ok, 即係你呢個咁嘅鋪排喎，我返嚟期待之後到底 PVP 係點囉。 係。 係囉。咁我唔係覺得套戲咁差啦，我收貨啦，咁只需要你稍微調整下裏面有啲嘅部分啦，咁嗰啲觀眾要知道佢就係咁嘅，咁你睇嗰陣你會呢套你就知道佢剪接麻麻地，成日搞啲氣氛斷斷續續咁。 咁你知道咗咧，你就可能你可以砌得翻嘅。 系，唔系我感觉就普通啦 ，OK。啲美术嗰啲我反而我中意佢 DC 呢边啲 style 好多过 Marvel 啊。如果系 赞今次嘅音乐同美术嘅的确 系。吓吓，呢几方面都 OK， 佢啲音乐都 OK 嘅。 系啊 ，OK，OK， 绝对 OK， 用嗰啲歌啊嗰啲系嘛。 吓吓。 咁其实演员呢我而家觉得佢哋都演得 OK 嘅，咁多个都可以嘅，全部添啊都，我觉得佢係交到嘅。咁你话 Will Smith 系咪好差？咁我諗你搵阿 Will Smith 做呢个角色系咪啱囉，其实问题系。 嗯。 你知唔知原来佢哋諗过好多人㗎喎。 係。 咪真係好笑嘅，你听过 List， 包括呢、這个啊你咁样立到啊 Pikachu 啦。 应 该会揾佢喎，谂住麦迪文啦，啲谂过喎，大佬即系你谂到嗰啲人连啊詹士邦啊阿 Daniel 佬，全部都系谂过嘅。 嗯。 咁点解系揾阿 Will Smith？ 我唔知啦，你问佢哋啦，系咪其他人唔想做，或者我唔知啦。 唔知喎， 唔想演啦，可能其他人吓。咁反而咧，阿小丑女就系低温已经系谂住揾呢个噶，即系阿肥珍噶啦。咁但佢中途又即係有提過第啲名啦，咁又一眾即係你噏得出嘅名嘅女星，包括啊廖麗又俾人提過啦，Alan Page 即係 咩咧？上到劇咯啫， 上到劇啦，即係好多嘅，好多人都提過嘅，係啊，咁啊、連啊機械女咧，即係啊即係啱啱做完啦麥迪文嗰度嗰個咧， 嗯， 嗰叫咩話嗰個就嗰、那個都有提過喎。啊，定系嗰个系叫佢做咩咧？叫佢做女巫啊，好似定系系啊？唔系佢好多啲名单有重复噶，即系有啲佢想揾佢一系就做 几个角色睇下 先。但系嗰啲最尾都冇啦，冇参与啦，系咯。 嗯。 咁佢就话个女巫就反而就佢都谂好多人，但系因为呢个咩迪洛芬尼啊，佢试镜嗰阵，佢就俾过啲即系第二戏啲剧本佢叫读，即系尝试佢做一个好似多重人格咁。咁佢就话佢做得好好。即係話佢俾到嗰種壓迫感，咁、所以就揾咗佢啦。 唔係佢個樣都有壓迫感嘅，本身。 哇！咁呢個阿 Kara 都唔係嘢少啊，個樣啊。唔係佢個樣有啲似 Freeman 啲女噶嘛。 嚇！好有殺氣啊！ 都有㗎，即係池上遼一畫嗰啲條眼眉好粗噶嘛，但又靚咁樣，係啊，咪咁咯。有㗎，有殺氣㗎。你話佢好打都、我都信㗎。咁但呢度佢又可以又分演佢嗰、那個，即係嗰、那個。 系、 女博士嘅，佢又平时又好似好弱咁嘅。 嗯， 系啊，我觉得都 OK 噶啲戏咯。咁你即系佢系由 系，跟住变咗黑色嗰个状态，又好似闪闪烁烁咁样，跟住变咗谂起个女神嗰个状态，真系有霸气咁做到嘅。 系啊，佢可以即系变几个唔同嘅感觉出嚟噶，几犀利嘅。即系如果你以个 model 转型做演员，佢都系有少少 potential 嘅。吓咁，同埋呢条女都唔系好正常嘅。你见佢哋喺度访问，你睇过佢玩咩？ 系估。估个头喺边度啊？ 即系成棚嗰班女主角啊，喺度坐喺度讲咁啊，讲咩就话啊，我可以估到你个链喺边，讲咁嘅嘢，跟住佢就搣佢，逐个搣个，我真系玩啲咁嘢啊！大佬上紧电视，大佬，系都系谂下呢个女啲、那个脑都系唔知谂咩，我咪男人嚟啊个脑其实。咁啊，不过佢有咁嘅样啊嘛，冇得讲啊。咁我呢套戏其实佢其实仲靓过啊小丑女。 嗯、 即系你睇到中间女神嗰个样啊，或者之前个博士嗰个样子，佢都系靓女嚟嘅。 嗯， 你话嗰个女巫黑妈妈嗰个就诶专登整到咁嘅啫，啲冇得讲啦。咁啊，系咪啊？咁我都觉得几好嘢嘅吓。咁变咗呢套戏，你可以有啲唔同嘅位置可以去欣赏下咯。咁起码演员佢哋又冇话做得差嘅喎。咁讲真， 啲演员 O K 嘅系 O K 噶。你即系好多个角色，虽然你又觉得佢唔系好出人，包括个。鳄鱼人咁，你嗰有咩好戏好演？咁原来佢原来又做咗好多功课啊，又研究过到啲即系啲鳄鱼嘅即系点样啊嗰啲咁嘅嘢嘅。 其实佢好多落咗好多心机嘅，不过系唔知点解做出嚟嗰时候好似唔系好觉咁嘅，最最大个系。 即系佢即系佢拍咗出嚟有啲位置，大家未必即系 留意唔到。其实成日好多系细位嚟嘅，佢哋反而落心机嗰度好多。 有嘅有嘅，其实个个都有即系都有落过功夫去演自己呢个角色咁。咁或者大家可以都留意翻呢啲咯，即係其實每一套都有佢嘅缺點同優點嘅。我再講一次，咁呢套哇啲缺點就真係好明顯嘅，就係、是、剪接同個 sequence。咁你 係啊， 你唔好理嗰樣嘢先，你入去就係你盡量唔好俾呢樣嘢影響你，係咪啊？你入去睇套戲，你都係想睇好嘢啫，係咪先？咁你就要知道呢套戲佢嘅好處喺邊度，你盡量睇嗰啲好處，就唔好一味放大呢、這個。 缺點，不過佢個缺點係好大㗎，本身已經好大㗎。咁你盡量唔好俾佢影響你啊。 係，唔係你咪當 好嘢， 都係睇下咁。你知呢套咁咪普通咯，你當係咯，睇完又要綜合翻。 我收貨㗎喎，我唔覺得佢好差㗎，其實。 唔係，我唔係話好差咯，係即係普通咯。 佢唔同，即係要冇得救啲戲啊！你都冇得救啲戲。 即係咧，而家最大鑊咧係啲人係永遠就係得一係神作，一係垃圾啊！我得兩種嘅，永遠都係。 救啲戲咧，我唔覺得成套拍過嘅程度。其實呢套佢唔使拍過喎，剪過就得噶咯。 嗯。 咁其實即係唔係話拍咗嚟嘅嘢係好垃圾嘅？我覺得拍咗嚟嗰啲嘢係可以 OK， 但係因為佢嗰個次序嗰樣嘢出咗事咧，咁就。令到成個感覺就唔順暢，我就覺得係咁啦。我覺得呢個係好唔順暢喎，唔係少少喎。咁呢個好好影響嘅，真係好影響。咁希望會唔會遲下有啲大家得 cut 就好，有啲唔同嘅版本啦，試下將佢剪翻順佢，其實就會好睇好多嘅。我相信會係啦。咁或者冇啲有心嘅觀眾可能可以試下自己嚟嚇，即係到時候出咗碟係咩？喂，剪翻我一個順序啫。其實個版本只要順序已經好多啦，唔好玩嘢。唔好啲時間線跳嚟跳去，即係佢突然間又話佢咩兩日前發生㗎嘛，又話嗰個地鐵原來 係， 即係嗰啲喂，原來唔係順序發生㗎，哦，即係個女巫叛變係已經係之前嘅事嚟嘅， 係啊，但係佢又跳到又冇咩，即係佢唔係話，即係佢跳咧都起碼個古仔有啲跳，即係都係咁跳法咧，你會覺得係好嘅，佢好似唔係，佢係 fit， 即係跳完之後又做翻咧，你唔知道發生咩事嘅， 係啊，冇錯。冇錯，跳得嚟真係啊，真係亂曬嘅跳到，咁呢啲咪渣咯，即係你咁就唔好人跳啦，係咪先？ 係啊，即係你其餘嗰啲咧，其實你跳咗咧，佢之後會唔同，所以你知道佢咁樣跳法，但佢跳完之後咧，其實都冇影響嘅。 係啊，冇影響㗎。咁你行下樓梯又做咩？突然間有回憶，即係嗰啲喂，點解行樓梯會令到人回憶嘅咩？ 跳諗翻回憶跳樓啊？點解？ 咪行行下咪即係有啲見頭暈啊？係嘛？ 谂翻嗰阵时跳楼啊，有头晕。 系咯，踎低起身见头晕，所以谂翻起啊嘛。你通常呢啲位置你梗系突然间中枪啊，突然间咩系咪？你俾个位去回忆噶嘛？我点会喺无端端回忆嘅咧？行下一路回忆唔会噶，即系起码你 系佢应该留翻阿小丑撞机嗰时候回忆喺度。 哦，咪系咯，即系跌落嚟嗰阵系咪？ 系咯， 就谂跌嗰下咁就 佢跌咯，跟住又谂翻佢跌落去咯，咁样跟住咪咁咯。 系咯。咁唔係話行下樓梯突然間回憶，好唔 make sense 㗎喎，你咪行下樓梯會回憶嘅咩？即係呢個比爆爆石回憶仲更加荒誕，即係咁樣咁係囉。anyway， 咁其實套戲有佢好嘅地方，但係係啦，咁大家揀返一啲好嘅位去留意啦，或者咁講啦 ,ok? 如果唔係你自己嘥咗自己張飛嘅啫，即係如果你問呢個值唔值得入場好有人疑義，即係如果你連 BBS 你都覺得好差就，我諗呢套勸大家唔睇啦。如果呢種呢個你咁嘅感覺嘅，呢、這個一定仲差過 BBS。 哦，但係佢哋話係呢套好過 BBS 個佢哋啲人多數。 咪咁，但係佢係咪好憎 BBS 啊？ 嚇，唔就應該都幾憎喎， 即係幾憎嗰啲人睇完話呢套好啲。 係啊，咪即係佢大部分嘅話呢套都係麻麻啊咁樣寫，跟住但係好過。BBS 咁喎，咁樣講喎。 冇老母嚇。 嚇，唔係，即係佢上次可能咧，飛呢度係沉嘅，即係佢咁跳嚟跳去，係咁重複。但係上次 BBS 佢就係飛到佢唔知做乜啊嘛，可能係。 唔 係 啩？我覺得呢套先至飛到唔知做乜喎。 唔係，呢度係沉咯，我覺得。即係上次 BBS 飛翻我講冇事，我自己補得翻佢喎。 冇事喎， 係 咯。 係呢度係我覺得一啲又做完又講，做完又講咁咯。 我覺得呢套我睇我都覺得有事啊，大佬。 係咯，呢套反而我覺得你做乜啊咁嘅？ 我自己砌翻佢先冇事嘅啫，大佬。如果你真係咁順睇，我都覺得套嘢好唔掂喎。即係喺個 sequence 上，我講多次。 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個節奏好唔掂咯。 係啊，唔該攞翻嚟再剪剪佢嚇，我覺得係咁。OK， 冇乜點啊，都唔知講咩啦，係啦，因為又其實又都咁啦，係啦，即係其實套戲啊。其實好奇怪就係呢套戲咧，你突然間喺呢個位置定蝕啊，即係其實同前後故事關係又不大，係咪？之後你同我講，都係蝙蝠俠嗰度，你先會再見翻小丑嘅。嗱，呢啲人仲會出場嘅，你估喺 就冇咯， 冇錯啦。咁蝕呢套嚟做咩咧？ 所以我就話 DC 佢諗啲嘢點解係一套一套咁進嘅？ 佢同個電影計劃係完全其實係外傳嚟嘅。 係啊。 咁你估《尼爾俠道一號》啊？ 关系咩事啊？好似真系，有啲人又唔会出翻嘅。 《侠盗一号》系已经有个讲咗咁耐嘅 back story， 系嘛？就话俾你听，当年死亡星系一班义士牺牲咗好多人而攞翻嚟噶嘛？呢、這个计划，佢就 系唔系咁？佢嗰个《侠盗一号》佢个 project 我系隔年啊嘛，咁佢而家有啲外传同佢正章，即系。夹埋一齐做冇所谓咯，我觉得。 唔系佢都系呢、這个都系谂住咁，咁但系即系但系佢呢个系一个，但系佢又愣啊！你明唔明啊？佢梗系唔好愣啦！你唔好又话咩超人死咗，影下角咗，你咪当唔关事咯，得唔得？ 系。 都唔知呢个系几时嘅时空咁，你系干净啲啊，系咪纯外传玩？ 唔系，即系总之，我又见唔到小丑女咯，我唔知个 Batman 几时开，咁到时小丑女可能又冇咁样，即系你整个角色出嚟。即系其实佢推到个角色受欢迎，佢应该系继续去啦。 嗱呢度只会留翻小丑嘅啫。 系咯，我就话佢咁又唔得喎，真系。 因为小丑讲明会再有。 唔系，即系咧 ，DC 咧最大镬就系咧，佢自己有点嘅咧，佢唔识捉住佢之后再去嘅话，其实 系。系啊，你好啦，咁你嗰个小丑女咁成功啊，你咪好似黑寡妇咁啫嘛。喂，咁啊实 keep， 我唔觉得。 系咯。即系你 Marvel 可以就改埋佢，就要塞落去一定有咁样都得嘅。 系啊，冇错，我觉得呢度冇噶啦，我小丑女仲出，唔知唔出。 系咯、啊，你反而跑到咗出嚟，你唔识捉住，即系有只识生金蛋嘅鸡，佢都唔识捉咯，我觉得。 正好人嘅嗰阵。 系咯、 啊。冇啦，算啦，嗱呢个女巫就唔会再出噶啦，肯定系咪？ 系咯、啊，冇咗啦，呢、這个揸死咗 俾人。系咯、啊，揸死咗俾人咧，系、啊。咁變返普通人啦，已經咁就唔出㗎啦，已經有咁咁個小丑女又唔出㗎啦，咁我諗個日本婆打武士刀都唔出㗎啦，係咪？ 係囉、 啊。咁、啊、我諗 Will Smith 都唔出㗎啦。 係囉、 啊。咁做咩呢？ 咁係囉，做咩呢？係囉。 做雕出嚟有咩用呀？即係對台上個電影計劃有咩用呀？ 係呀，佢嗰幾個主要角色係介紹曬，但係唔出㗎囉之後。 係呀，咁咪好怪囉，係囉。 你 Marvel 度就係每個介紹完要繼續出㗎嘛，要。 即係 Marvel 你係承接㗎嘛，係有承先啟後啊，承接住啊咁樣。佢呢度係佢又好似佢又想承接，又夾硬話俾你聽，而家超人死咗咁。但係其實呢班 但係嗰啲角色係推唔到去喎，繼續。 係冇㗎啦，呢個故事喺呢度又 dead end 嘅。咁樣，即係佢講明阿蝙蝠話：你呢班友可以收皮，我啲朋友會繼續應付，即係正義聯盟嘅朋友會應付。咁 系啊，你嘥咗成套嚟介绍小丑女同死侍嗰啲咁重要咁样，但系就推唔到再下一套跟住嗰啲人有咁啊，即系嘥晒咯。 如果唔系死侍，死四 啊，系啊，啊系啊，死四嘅。 啊，佢唔知叫佢做咩话、啊？死佢好长喎、啊，那个中文名改咗。 咩死亡射手定咩啊？ 唔知啊，即系死 四 啊。 系啊，死四啊，讲错咗。 咁。咁你變咗呢啲真係係囉，即係你介紹嚟做咩呢？既然之後嘅電影都冇佢哋，使乜介紹？ 係 啊，如果你淨係想出一出足球咁，其實直接拍蝙蝠嗰套戲好過啦。 係啊，唔知啊，真係係咯，即係佢好似好嘥嘅，其實 DC 有陣時。 冇錯啊。咁 anyway 啦，係囉，咁我 OK 嘅，我 OK 嘅，咁啊， 唔係我都 OK 嘅，唔係好好，但係係啊都。Normal OK 啦，套戲嚇。 即係的確， 我幾中意佢啲 design 啊，啲人啲衫好，我就即係講真，我中意個 Marvel 嗰邊。Marvel 嗰度其實好現實嘅，佢啲衫啊，啲全部。 即係你講服裝設計。 嚇嚇。佢呢啲又好似我感覺上係，即係點講咧？我有少少啲動漫畫 feel， 但又唔係 cosplay 嗰只咯。我覺得 OK 嘅佢啲衫。 咁都系，都系嘅，系咯，都系嘅。 吓吓， 咁使唔使介绍下啲一两个角色啊？其实同呢个好唔同嘅喎，咁吓。 我讲下咯，都系大约嘅。如果可以自己搵资料嘅， 咪 最如果系咪嗰个炎魔？即系其实如果讲真，佢咁多个最劲，即系除咗个女巫，咪有嗰个炎魔咯。 火嗰、那个喷火怪。 系啊，咁但系呢度唔同啊，呢度讲佢话咩天生嘅医有呢个能力啊。 系啦，即其实原本漫画就周远嘅， 原本佢系黑社会大佬，跟住俾人周咗之后，喺医院俾人杀嘅，但系佢嗰个灵魂好似冇死到，跟住同嗰个原本嗰个炎魔去 佢哋丟咗話去對付啲壞人啊嘛，對付啲罪犯定咩咁，跟住就復活咗嘛，變咗可以有放火嘅能力咁咯。 即係其實有啲 spawn 咁啦，即係同佢一隻惡魔咁嘅嘢，即 係。但係佢啲火係只能夠，即係如果佢對付係只能夠對付啲壞人嗰啲罪犯嗰啲啊，係啊。係 啦， 係 啦，係啦，冇錯。 即係佢唔可以咩？但係好似佢嗰度咧，就係錯手去殺咗啲罪犯啲老婆仔女，好似。 唔係佢自己老婆仔女。 唔是他自己老婆仔女是 呢度就改咗是他殺咗自己老婆仔女。吓。咁好內疚咁樣咁樣。咁呢度就咁就遮咗㗎啦。咁其實我覺得佢咁樣不如佢直情自爆嚟去犧牲咁會好似仲好啲呀。 型啲呀。 係囉。咁佢反正都係要死㗎啦係咪先佢嗰度都係捉住佢。咁點解要靠個炸彈呢因為你佢係用魔力佢自爆咁呢個我解唔到㗎嘛咁你魔咗。 係可以炸得死佢㗎唔出奇呀。 咁唔出奇呀係咪先咁但係你話喂炸彈炸死就覺得就魔鬼我唔係啩。 係咁射飛彈都射死唔使打。 講過啦係啦點解唔射導彈呀。 係呀。 一塊塊啲人呢。 好似變形金剛美軍打大咁都唔使啲變形金剛。 佢就射支導彈到嗰個大廈咁咪含包散到上面打啫。 係呀。 即係嗰度都其實好奇怪嘅，的確係搵個炸彈炸死都個個都問嘅唔係啩。嘩 係呀。 即係嗰度真係最解唔通嘅。咁你開頭又要話女巫即係咩話即係整走咗嗰個炸彈第一次。 我唔係佢開頭帶個炸彈去跟住個女巫走咗跟住佢哋留咗個炸彈喺嗰度。係 咪 是啊跟住先要潛水去執返個炸彈再裝來爆啊。 是囉。咁嗰度就好唉真係我唔鍾意嗰個炸彈啊真係好真嘅。 吓唔知啊都係咁啊。跟住如果個女巫嘅角色又唔同啦咁佢呢度就佢無端開咗啲嘢咁啊上身咁啦咁但係原裝嗰個就係佢見到一隻唔知咩月念佢咒語之後變身咁喎。 是啊有隻紅色嘢坐喺張凳度話咁。 係啊咁佢話其實係去到古堡嗰度咁樣跟住話有隻嘢放咗出嚟㗎嘛。即係有人放咗隻嘢出嚟跟住有隻紅色嘅唔知咩生物呢就同嗰個女仔講話叫佢念咗佢咒語跟住就同嗰呢個女巫合身咁變咗而家呢個狀態咁開頭係好人嚟㗎喎。 係佢成日打怪㗎嘛。但後咪話原來越俾呢個另一個即係呢個身份控制咗佢嘛咁後面咪變咗好似越來越邪惡咁囉。 係咁佢同 Superhero 又打過。 係即係其實呢個會唔會係真人版飛丹拿衛嗰個角色嚟嘅呢其實。 唔知喎即係舊版 Superhero 電影版嗰時有個女巫又同 Superhero 打過。 其實呢個嚟嘅呢 即係唔知喎我冇查不過如果女巫有冇機會係佢㗎就 係。係囉可能係喎。 係囉。 唔係嗰個係阿飛丹拿衛做嗰啲個阿嬸 係阿嬸。 但其實佢明明係同佢同年紀㗎嘛佢同學嚟 嘅。係啊同學嚟喎。 即係佢成係嗰啲魔法少女嗰啲故事咋嘛即係個女主角個 friend 咁。 個 friend 就係敵人囉。 係啦原來嗰個 friend 本變黑頭髮咁變咗嗰個邪惡魔法少女咁囉。 係啊。 有少少咁囉。係咪呢係咪就係呢個角色嚟㗎囉。 唔知我要查喎真係可以查下大家都。 我覺得都幾大機會係。 是啊 同埋我見到佢哋話呢原來連 Marvel 都有呢個 Enchantress 呢個角色㗎喎。 嗯。 咁會咁嘅呢即係其實佢係 share 嘅。 唔知但係個名字一樣又係好似咁唔同嘅其實。 唔知喎係囉個名字一樣即係可能唔係唔同角色嚟嘅。 係囉即係唔知呀呢個就要查先知呀。 要查啦係啦佢哋話其實兩邊都有呢個角色㗎喎最得意就係。 嗯嗯。 係囉。咁呢度就索性將佢改咗就變咗係鬼上身啫純粹根本就唔係佢嚟嘅即係嗰個 Doctor 即係嗰個靚女就係靚女嚟嘅嗰個係一個好弱即係佢話佢好似冇點乜即係佢考過學家咁嘅 係 佢又唔係話真係好渣嘅咁佢可以一個人去入人古墓咁其實應該佢都冇糧咁弱雞嘅理論上呢 唔知啊， 即係都讀武者羅拉嘅，我如果 係應該係咯， 冇理由你嬌滴滴咁點做呢啲啊？一個人去人哋個古墓咁搞錯啊！ 係啊，呢個要拿雙槍。 但係你後屘真係完全覺得佢唔打得個人啊！ 係啊，唔打得個係個人， 算係好弱雞咁成日話好恐怖啊！嗰隻嘢即係佢叫佢成必要時就殺埋佢嚟，即係消滅佢啊嗰啲咁噶嘛。 係啊， 係咯，咁我呢個角色而家改咗咁又都冇乜好大問題嘅還可以啦係囉不過你又作多隻阿哥俾佢就奇怪少少少少 唔知啊但佢原裝係話嗰個女巫其實嗰隻做出去嗰個惡魔啊 好似唔係，即係佢本身唔係咩嘅。佢話嗰個真身係其實另外一隻唔知咩魔啊，跟住佢話另外有個男魔啊，兩隻可以合召喚翻隻勁嘢出嚟嘅，好似話。 你講原本？ 原本係啊。係 真係咁嘅咩？ 係啊，即係佢好似話可以再召喚嘅。不過呢個我都係立咗少少，我未睇詳細資料，所以 咁呢度點解佢變咗咁流喺度？咩整個咩機器？佢話咩？ 唔係，我就係覺得奇怪，其實佢應該係召喚啲嘢咯，我覺得係。 咪應該做啦，變 Ghostbuster。 係咯，佢召喚啲嘢啦，應該。 跟住最尾 call Ghostbuster 嚟搞掂佢，佢哋都搞唔掂 啦。呢度本身捉鬼喎，佢哋喺度笑緊啦，本身。 我超能力都捉唔到鬼啊，大佬！你叫阿蝙蝠超人嚟都冇用喎，係咯，跟住咪最屘 超人都打唔到魔法啫，賴嘢啊叫佢嚟。 超人嚟冇做唔到嘢，仲衰過蝙蝠添。 係啊，賴嘢咯就嚟。 可能神又立仲好啲啊，有用啲啊，起碼佢都唔係佢都唔係正常啊。都冇人捉到，最屘咪要打俾 Ghostbuster 啊。係嘛，最屘出動啊，消防局嗲嗲嗲嗲。 要啊 ，cosmic Ghostbuster 咁樣打啊！即係其實佢已經係點解揀一個魔法系嘅即係敵人俾佢哋咧？咁既然佢設定到今次嘅即係呢個今次個 好軍事嘅導演又係兼且 冇錯，就打咁魔法。咁其實嗰個咪又係有少少 錯配咗啲人。 錯配其實當年嘅 Supergirl 死，我都懷疑係因為咁，即係我知個戲啊，套戲點樣死嘅。明明女主角啲人又好鍾意嘅好掰嘅嗰時都好多人覺得好靚嘅 Supergirl。 係靚我覺得。 真係靚真係靚嗰時真係嘩個睇完真係正嘅 Supergirl。咦但係點解套戲要撲直呢其實佢又搵幾個大星撐住㗎喎。 嗯。 係咪咁菲特蘭衛係咪係咪菲特蘭衛啫我成日我唔知有冇記錯。 唔記得我真係唔記得。 好似係。咁你都好撐到嘅照佢嘩但係點解套戲咁差嘅呢咁可能就因為佢點解打魔法不過我知道 Supergirl 係有打魔法嘅但係你嗰個真人版係咪應該揀打魔法呢即係你完全 同埋嗰條仔呢有啲魔法少女爭仔嗰啲呢就為咗阿嬸嚟就同佢鬥爭嘅先好似。 淨係魔法少女爭仔係嘩呢個叫唔係打落真人版就唔好睇囉。 是喔、 啊。咁其實佢鍾意玩呢啲可以之後啲集數嘛我肯定佢如果掂佢都拍啦咁就係嗰集就係奶咗嘢。咁你根本嗰啲咩超越嗰啲空間嗰啲完全表達唔到出嚟嘅無端個水度飛出嚟嗰啲喎。 唔係我可能睇我以為成日喺個海睇上嚟㗎啫。 係啊佢就係啲空間度走出嚟㗎啲鏡啊咁樣但佢真係好唔係以嗰時嘅特技表達唔到啊。 嗯。 咁你就唔好咩啦嘛咁你會唔會第一集打返啲係實體啲嘅敵人先啦你俾 Supergirl 威返集先啦嘛係咪先。咁如果大家 buy 哇咁你都係睇女啫係咪先咁得呀咁樣咁第一集幾好睇呀咁你跟住我唔理你呀你可以第二集打女巫下一集打埋乜都得嘅我唔理你有嘅咁你第一集就線胎㗎嘛咁懷疑嗰時係咪已經係衰呢樣嘢呢就係、是、你用硬力係打魔法呀 嗯 咁我講到明佢哋唔打唔到㗎啦係囉 Supergirl 話超人打唔到㗎應該係咪 係奶魔法咗反而 係反而奶嘢㗎嘛咁你變咗唔係冇咗嗰個即係即係唔好睇啦總之係啦即係你拍嗰真人版唔好睇啦起碼第一集唔好做呢度住啦咁今次其實係咪就有同樣嘅問題就係你搵返咁戰爭 feel 嘅嘢去竟然係打一個即係應該係交俾 Ghostbuster 處理嘅一個 case 呢 係喎唔知呀要搵返啲魔法系佢哋嚟打 係囉係囉即係調返轉其實本來阿女巫都係佢哋嘅話應該佢先係用魔法打嗰個嘛因為變咗佢係敵人喎。 係呀、啊。 係囉咁搵咩打佢呀冇嘢打到佢喎咁好似 套戲所以咪咁囉。 所以咪個感覺奇怪囉都打唔到佢呀嗰啲嘢咁點解最咩佢可以贏呀即係好似搵個理由夾硬搵個理由。 係呀、啊。 都係咁。但唔係好差嘅唔係真係好差嘅即係睇下還可以嘅套戲咁啊，睇下大家自己決定啦咁你唔好問我對成咗睇，因為好個人嘅。我就覺得即係你有時睇戲咧，你啲大片好唔好睇都好，你都要入去睇下嘅，即係一種見證嚟嘅啫。 我哋睇佢中唔中意嘅其實。 嗯。 你中意咪可以去睇咯，唔中意嘅話，就算佢好好睇，你可以唔睇嘅。 即係睇戲，我就覺得一種見證啦。即係正如明明三集谷星戰前傳明知那嘢。咁冇理由唔睇 嘅。我想咪話睇下鍾唔鍾意佢自己其實。 即係如果為咗見證一下咁我覺得都。 我幫但係啲人好難㗎套戲話好正又要見識一下咁成日都我唔知做乜。 唔係見識係見證啊。 唔係啊，即係我話其他人啊。 即係見證就唔一定要係好噶嘛，我唔好都係見證噶。 係可以啊。 係咯。係咯，即係我。 係，不過香港人唔係啊，香港係要見識一下咁，我就係覺得要。 即係你活喺呢個時代，你本身就係時代嘅見證人啊嘛。 嗯。 係咪？即係你睇下，即係有啲老人家可能佢都經歷過呢、這個。入即係日本啊，即係嗰年叫咩？三年零八個月咁，佢哋好明顯係一個時代見證啦。佢話翻俾你聽，嗰時日本仔有幾衰咁樣嗰啲嘢係咪啊？咁嗰時就好多啊，全香港人都經歷過。但係而家你仲喺度話，都俾有啲人好少啫嘛。咁其實一個時代嘅見證人就係見證個時代啊嘛。咁其實你同樣喺呢個時代嘅電影，咁其實你有睇過，其實係一種見證，其實都係一種價值嚟嘅。就算唔好睇都好，你都有見證過。 嗯， 咪重要喎、啊！你喺呢一個時間睇啊嘛，好重要噶。即係你沙窩，你後來至睇，同你當時睇係唔同嘅。咁呢個咪見證咯？係啊，如果你 miss 咗就 miss 咗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如果套戲係有翻咁重要嘅，即係起碼喺電影史上可能都算係重要嘅話咧，咁我覺得都可以睇下嘅。無論好唔好睇都係咪？係咪先？即係冇理由話哇 ，Harry Potter 咁 hit， 哇！我驚我冇睇過。咁我唔鍾意我都睇下啦，起碼我有睇過嘅，我知係點嘅，係咪？即係我就覺得係咁啦，即係除非你對電影根本冇唔係咁大興趣就算啦，或者你純粹 entertainment 或者甚至 kill time 嘅朋友就唔好入去啦 ，OK？ 我就覺得係咁啦，係啦 ，OK？ 有時套戲唔好睇都有睇嘅價值嘅，係啦 ，OK？ 好冇啦，咁有冇補充仲？ 呢套冇乜啦，都係。都是咁咯，咁不過啲產品應該 OK 嘅，出套戲就普通。 唔係你覺得 Will Smith 做成點啊？首先不打就覺得佢做得唔好啦，係咯。 做成點啊？正常啊，我唔係覺得特別差喎，但 係。你唔覺得特別差？但如果唔係佢演會唔會好啲咧？仲即係揾另外人會唔會好啲？ 好難講喎，但我因為我覺得唔係話好唔會，因為係其實話差係咪因為佢近時睇嗰啲戲覺得係咩咧？ 咁我真係唔知嘅， 個形象入咗我心入面轉唔到，咁所以睇見佢做呢個角色咁遊過。 還可以啦，係咯，即係但 係我覺得 O K 啦，又唔係好差，起碼我覺得點都唔會係佢影做個內戲最差嗰啲咯。 咁、哦、一定唔係，因為墊底嘅仲好多。 係咯， 墊底仲好多，不過就好似我都覺得係換第個做都冇乜話。 系咯，即系唔会觉得话特别好，但系你话好差，我唔觉咯。 嗱，即系小丑女就觉得 OK 嘅嘛，呢套戏系嘛，我觉得都算系咁啦。你换下做可能唔好噶， 冇呢个 feel 啊， 冇呢个 feel 噶，系啊。咁但 Will Smith 就好似换下做都得嘅咁咯。 系咯，即系正常咁咯。 系咯，佢又唔系好 shit， 但系我又觉得第二个做都得，咁就唔系啊，小丑女做得咁好。 咁出咯，因为可能我角色个塑造好似即 比较平面。 即係你雖然講好多，但係佢好正路啊。 嗯，的確係，的確係。 係，即係你唔係話好有樣嘢特化咗，佢覺得佢演有啲唔同，咁佢演覺得佢表現到出嚟冇乜咯。 即係可能換到演都差唔多嘅啫。 即係除非嗰個演員差咯，即係我覺得正常，如果係交到戲咁，唔會話有咩大分別咯。 嗯 ，OK， 好啦，咁有冇仲冇嘢講？冇啊，算啦，係。 差唔多啊，系啊，都睇嘅正常。 唔知道可以讲啲咩啊？古仔唔使讲啦，系咪？ 好简单。 系古仔讲咩噶？两句。 两句咪超人死咗，跟住咪佢话美国好惊下一个超人系坏人咁啊，要整啲超人女部队咁样，跟住咪搵啲罪犯做咁咯。呢个阿婆啊 ，Amanda， 即系点知阿女巫啊半边，跟住咪搞。莫捉出嚟，跟住咪叫佢哋执行咁任务，其实系救自己咯。 系啦，咁最屘再加埋，即系要搞掂埋阿女巫咁啊，干嘅。 系啦，就系咁 嘅啫，冇错。 系啦，就系好简单嘅。 因为当然中间就描述咗佢个人少少嘅过去背景咁。 系啦。 咁有人 同埋 嗰段咧， 佢有啲啲感情嗰啲少少啊，即系 感情就主要小丑女同阿小丑。当然有父女情就喺阿。即系死蛇啊， 系啊， 同个女系有嘅， 系阿炎魔嗰啲就啲， 佢嗰个咧个角色就一路好似好 underdog， 但系咧佢去到酒吧度咧，有人都话嗰段戏都几感人，就话佢即系 讲翻佢嘅过去啊，咁样 吓、啊，即系本身其实系最劲嘅佢，但系反而最个意志最弱系佢咁啊，开头好似咁啊上。 其实佢唔系咯，佢系克制住自己咯。 系啊，其实佢因为已经过咗，因为佢本身就系后悔咗之前所做嘅嘢嘛。 系咯，咁咁变咗就有几个位 OK 嘅，系咯，咁你睇下你。 唔系，其实啲对白咧，佢写嗰啲咧，其实讲嗰啲系 OK 嘅。不过佢摆啲位咧，就唔知点解喺我突然间讲嘅嘢咧，就讲咗有少少咩嘅啫。 即系摆错咗咯。 系啊，即系佢啲对白唔知会喺我度咁样讲嘅，其实。 嗱，咁呢度呢套戏开画咧，就咁讲，即系嗰个预售咧又破纪录嘅，的确系好多人去睇。即系其实即系意思，原来都好多人有期待。咁啊、嗯，相信都真系，亦都因为有期待原因，就亦都失望越大啦，系啊。 系啊，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好多都。 系啦、啊。咁其實就唔弱嘅一啲都呢套戲，咁但係後勁就唔清楚啦，因為就好兩極，亦都係係啦。咁通常兩極就後勁好難好嘅，係。 唔係，如果佢呢啲咧兩極咧，咁聽收風嗰扎友就會熟噶啦。 咩咩意思？ 咪有一扎人係收風先去睇噶嘛，係咪？ 哦 ，OK OK OK， 即係想問問咗你得唔得先嗰啲。 咪同埋趁熱鬧咯。 係。咁啊睇下啦，但系今次呢套有冇第二啲人讲啦？上次 BVS 就真系收晒皮啊，大家都吓、嗯，都费事讲啊。咁但系今次我又觉得呢套好似个 noise 好啲、啊。 因为其实佢哋觉得麻麻地，但系未至于憎。上次系睇完好憎咯。 我上次就憎 ，OK。 系啊，即系睇完之后要鞭尸嗰只啊，拎出嚟。 咁我覺得呢套咧可以作为最差嘅剪接嘅一个反面教材。咁啊同呢个。我覺得剪得好好嘅 Ghostbuster 兩套，大家可以去對比，咁學下點剪接嚇，又一學下點樣叫做好嘅剪接嚇。咁我覺得呢個都有用嘅嚇、 嗯， 有嘢學嘅。咁我覺得睇戲好多個層面嘅嚇，咁咧， 嗯， 係咯，即係一套明明拍完但剪得唔好戲都可以好大傷害嘅對套戲。好， 係， 我冇話講第二樣嘅咯。 嚇，講第二樣。 哦，好啦，咁講咩？ 你咪又想讲无线嗰套？ 哦，城寨 系， 我话城寨啊，讲 OK OK OK， 我马仔冇睇啊， 我冇啊，冇睇， 我睇唔到啊， 系啊，唔睇唔到系。 嗱，咁呢套咧就承接翻嗰个咩一屋两记嗰个桥段啦，所以佢咧就做足七日，咁所以其实琴晚都有做喎。 系。 咁好似今晚即系星期日嗰集咧，就好似终于讲到啊，嗰个女叫咩？胡定欣啦，终于开晒戒啊！因为一路都系扮洗头妹，好似唔识打噶嘛，原来好劲、 啊， 原来女杀手嚟噶。 系， 因为佢一路嗰、那个即系帮佢打工嗰、那个，即系嗰阿波波 B 就好似俾人杀咗啊，好似终于今晚。 啊， 唔知系咪杀咗咧？你见佢真系好似俾人，我估应该死咗，咁可能刺激到佢咪又打咗出嚟，系咯。 系，咁但系其实。成套嘢好似你话正常喎，佢哋打起上嚟似功夫片 咗 系嘛？ 我哋初初睇画头咧，就觉得佢哇咁样挥打咁嘅啫，系好笑啦嗰套嘢系咪？咁但系实质睇套嘢嘅时嗰阵咧，佢就唔会有光嘅，定冇嘅喎，即系佢唔会话爆气嘅喎， 即系唔系咁夸反地心吸力去转啊转下嗰啲咁嘅。 冇，完全冇，即系佢反而系即系咁，你梗系有落 power 粉呢啲一定嘅，咁就即系有嘣咁爆嗰道门咁。 哦，实有系啊，实 有。有呢啲嘅，有呢啲嘅，佢夸张佢嗰个力嘅，咁你睇黄飞鸿都有嘅，咁 系。 咁你可能个人冰咗埋墙，嘣咁成埲墙凹咗，或者甚至吓嗰啲有嘅，有呢啲嘢嘅。咁但係佢用嘅招式本身呢係用啲原來現實有嘅招式㗎喎。係。咁因為佢兩個主角呢即係呢個袁偉豪係袁偉豪咪即係嗰個先生㗎啦。咁同阿陳展鵬佢哋都係嗰啲八極嘅傳人啦。咁兩個係。 八極拳。 八極拳啦係呀。 係即係嗰個 Virtual Fighter 嘅主角。 係咪係咪嗰個都係八極拳係咪 係用八極拳嘅主角。 咁嗰時個 game 係咪都係現實嘅呢佢用嗰啲招。 哦，系啊，啲人都要出拳出，冇射嘢嘅，唔会放波嘅。 冇噶，冇哦，正常嘅。 系正常啊，都系八极拳，多数都用个背脊得人嘅，成日都。 咁佢有冇嗰啲招式名噶？嗰套 game 哦，有啊，佢本身有名嘅。 有冇嗰咩猛虎眼爬山噶？ 类似呢啲咁嘅名词，佢有啊，都有啲咩虎啊、咩细啊、咩嗰啲咁啊。 哦，即系嗰时已经有。哦，咁其实佢可能佢呢套嘢咪就系、是，即系综合咗好多呢啲游戏啊。或者港漫啊，咁其實我又唔覺得佢特別抄邊套嘢，佢好似即係好似 攞咗呢堆類型嚟砌一個即係咁樣嘅故事。我反而覺得佢似周星馳嘅功夫多啲。 係，都係朱龍城寨咁樣。 根本係，根本係，其實係。 係，因為入面嗰班有騎潮好打得咁樣。 其實根本好勁啫，即係嗰班咁嘅所謂壞人其實唔係好得嘅啫。其實佢裏面有啲更高嘅高手，但係平時就即係隱姓埋名啊咁咯，即係玩呢樣嘢咯。咁但佢呢個用咗電視劇咁嚟做呢，我就覺得佢係好睇過即係電影啦，始終啊功夫。咁佢好快已經出晒嚟啦，係咪嗰啲人。咁呢度佢就慢慢去逼佢哋出手呢。咁我覺得佢係咁樣好睇啲。 嗯。 係呀。咁我又比想象中呢套戲係好睇好多嘅，即係呢套劇啦，即係初諗。 係，即係開頭睇節目巡禮又以為笑片喎， 睇到。諗住睇嚟笑嘅啫，哇咁低能嘅，咁樣即係唔係啩？打拍到咁嘅嘢咁，哇點知佢裏面唔係搞笑喎，即係佢啲打法係有板有眼，係就即係又用咗好多即係武指去設計點樣打。 即係整翻到正常啲咁樣打鬥嘅。 之前好似你覺得無線係咪連武指都炒曬嘅咧？喂，我見佢啲打好似喂，係咪佢哋自己翻演員自己度嘅金流嘅？ 唔係，因為之前咧冇曬啲古裝片啊嘛，因為無線咁吸不正。 唔係，就係啲古裝片先流啊，全部用 CG 嘅啫。 唔係啊，佢就係吸曬，因為變咗唔打噶啦。佢而家新嗰啲全部 咪 CG 咯，成日都係 係咯，係咯，咪吸曬啊嘛。 係啊，你爆啲氣出嚟都 CG 咁，做咩啫，大佬？咁 係流啊，就唔使過招就企定定咁啊！有啲國片添喎， 啲混混噶啦，嗰啲係咁呢套咧，反而就硬條硬馬，係嘛？雖然有誇張，但係啲誇張都係起碼係即係所謂 practical effect 啦，你係真係炸門啊、爆嘢咁，佢真係爆出嚟啊嘛，唔係 CG 最少係咪先？咁當然啦，你話有時喺火場救人咧，咁嗰啲佢係會用 CG 嘅。 哦，咁實要啦呢啲 CG 火咁嗰啲有嘅，咁但係佢呢套戲我就覺得佢即係當然亦都有個城，有時影喺外邊嗰啲景，咁個城個景係假㗎啦，當然。又或者佢嗰個城寨點樣一路發展，咁啲嘢越起越多，嗰啲係 CG 嘅。咁但嗰個唔影響佢打鬥啊嘛。佢打鬥呢部分暫時都冇 CG。咁我呢個係比較讚賞嘅，即係可以喺呢個時代玩翻。 即係呢個咁即係冇咗呢咁樣打法嘅片有幾耐啫？ 哇！真係冇咗好耐，尤其是電視劇。 係咯。 變咗你見到佢哋咧，有時隔招啊過招，你見佢都 NG 好多次。咁以前可能比較求其啦，即係佢唔使打得好似。佢呢度咧，佢真係要打到真係似佢係似翻嗰條拳法。咁你變咗呢個都值得睇啊，係咪最少 ？OK 啦，都睇睇下嘅。 我呢套戲講嘅嗰啲武功，係都係佢唔係完全認實啊，但係意思即係比較現實係啦。咁亦都有好多種拳嘅，又有泰拳，又有好多嘢嘅嚇，有詠春嘅。即係佢話邊個袁秋佢識好多唔同家嘅嘢嘅。咁但係佢哋真係老啦，佢好現實嘅，咁你唔係越老越好打，唔係佢話佢已經體力不計。佢咁講。 正常係啊，係 啊。正常係咁㗎。係 啊，正常都係啲咩盲拳打式老師傅就係咁喎。 係啊。佢呢度都有少少，因為佢講陳展鵬呢，又係細個就學過，但係因為佢就誤會咗係佢老豆打死袁偉豪嘅老豆，咁佢就話唔再用嗰隻功夫，所以佢一路都唔肯用。但其實佢有時咧唔覺意使翻出嚟咧，又超勁喎！即係連阿吳家樂嗰啲演講都好好打，俾佢可以打震到嘔血啊！即係佢又係玩啲咁嘅嘢，所以個主角永遠都唔正式學嘅，又係玩呢樣嘢嘅。 哦，咁先好睇嘅喎，唔可以成日隨意發揮咁，突然間爆出嚟先。 係啊， 先過癮嘅喎。 佢又有曬所有應該有嘅元素，唔係話求其揾條友好好打就算咁。我又覺得砌得幾 OK 喎，即係幾有嗰種武俠片啊，或者嗰種以前啲粵語片嗰啲嘢呢，即係。 係，即係每一個靚仔其實有料到，但又唔係成日發揮得到咁先好睇喎。 咁你又變咗你嗰啲街坊啊，咁其實唔應該係即係自己顧自己啊，應該一齊出嚟去即係對抗嗰啲即係唔啱嘅嘢啊，咁即係佢係好重㗎喎，仲要講得。即係甚至乎你可以理解佢係咪即係反建制都得㗎喎，即係其實佢嗰個城寨入面嘅同鄉會，咁即係入面嘅政府啦，係咪？雖然嗰班友直情係壞人，咁但係你唔好理佢啦，故事係咁講啦，咁即係係咪要企出嚟反抗呀，呢啲咁即係呢啲咁佢而家已經講到又霸咗個街喉呀，咁咩係咪呢，嗰個水喉呢係咪，霸返個水即係個源頭啦，咁其實佢亦都係合理㗎喎，佢講嗰樣嘢一個水源嚟㗎嘛。以前要俾錢嗰啲人都有水飲啊， 係啊， 咁而家佢又霸翻，所以佢哋成日要守住嗰度嘅。而家講到，咁啊當然就啲壞人就暫時得幾個啫，但係即係要陸續即係現身啦。咁有啲可能又係其實好勁，即係張國強佢有啲講法就話其實好打嘅喎。 但佢而家你唔覺得佢識武功喎？ 唔係好大機會啦，要將佢求原創。 點解咧？ 唔知我嗰陣時做埋呢角色噶嘛，唔係。 係咩？即係隱藏嗰啲人嚟講。 即係間間地有啲深藏不露咁啊！我覺得如果佢做， 佢似個生意佬，但係即係嗰啲壞人嘅生意佬。 嗯。 完全唔覺得佢識武功。 唔知道，但可能會咯，我覺得。 最勁嗰個咯，佢就話佢應該係最勁嗰個咯。但暫時就冇咁講，係啦。咁因為佢一路就係咁隱藏玩隱藏咁，咁就覺得都可以喎。係 有曬嗰啲元素啊！如果你話咁樣。 咁暫時我都睇得幾過癮，係啦。咁啊，咁之前有一說就話佢係抄嗰晚啦，即係淨抄九龍城寨。咁嗰個就我就覺得你睇完個睇咗個劇，你就覺得唔係㗎啦。咁又吳家樂個角色，我都似司徒莫文多啲啦。 係啊，雲天照。 哇！如果你用嗰個碌，其實肉酸好多。啊，即係其實原本嗰個唔係，因為佢又冇眼眉啊。咁你個身又瘦咗啲動物啦。咁司徒莫文就老虎啦。咁佢呢個就佢就瘦咗隻山雞啦，即係鳳凰嚟嘅。咁其實似嗰個多啲嘅，即係中華英雄入面嘅司徒莫文啊，即係呢個司徒無量個仔。 嗯。 即係佢成日用啲咩無量神掌嘅。 係 嗰啲乜嘢？咁啊，嗰、那個唔多講啦，即係其實嗰個司徒莫文呢個角色就係嗰時都 OK 㗎，係啊，嗰個咪鍾意咗啊即係華英雄個女啊嘛，即係嗰個以為死咗個呢，即係華英雄個家姐，後屘咪 拍咩關明河， 即係關明河啦，即係亞視版就，即係嗰下變咗如機邪神嗰、那個係 啊， 即係咁啦，喂，嗰啲唔長講啦，大家有興趣可以揾翻嚟睇嘅，即係中華英雄又係超正，即係嗰一段故事 嗯， 嗰時亞視當然拍得比較即係渣嘅，的確係，但係咧都好睇嘅，因為可能個古仔好睇啊。 嗯， 因為啲衫就做得好渣嘅嗰時真係，同埋佢又先做咗呢一段後面呢段，即係華英雄生疏呢段咧，佢拍咗呢段先嘅。 係。 第二輯就講翻轉頭喎，講翻華英雄後生嗰陣，即係點樣開始死老婆啊？點樣失散咗個？ 點樣做黑工啊？ 係啦係啦係啦，去美國打咩黑龍會，佢翻嚟調轉，後屘就調翻轉頭講翻前邊。咁佢所以佢初咗拍嗰、那個即係拍後邊先咧，就戴假髮嘅阿何家勁， 係 即係佢配咗頭係白嘅嘛，佢嗰時就咁笠個假髮，但後屘第二輯真係染髮拍咯。 係第一輯嗰陣時見到髮尾下底有多黑色嘅。 係啊係啊，咁啲服裝亦都比較流嘅，即係第一輯嗰陣，因為可能真係。即係玩下啫，初諗住，唔係喎，即係拆出嚟又幾受歡迎，又幾好咁，可能先後屘再開啦，係咯。咁啊，嗰套都好睇㗎，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揾翻嚟睇㗎。我好睇過嗰個電影版啊，即係鄭伊健嗰套。 都唔掂啊，鄭伊健嗰套。 都唔掂，嗰套唔掂，真係唔掂嗰套。係你反而睇到何家勁嗰時嗰套電視嗰度仲有 point。咁所以如果你話喂到底無線咗幾耐冇拍過呢啲咁嘅嘢，喂中間唔係冇拍過啲即係打功夫，但係嗰啲佢就完全係現實，一係就。 嗯， 即真係完全現實嘅，佢唔係話即係怪嘅，係啊。咁呢套咧就你又有少少唔現實啊嘛，即係始終未 加 嘅。咁呢啲就真係好似好耐冇睇過喎，真係係咯。所以就都幾怪啦，係咯。我見而家都好多人開始追喎， 咁可以睇下 佢。係啊，初諗住唔掂，但係唔係喎，做咗又陸續啲人又嚟咯，係嘛？發覺都得得地喎，係咪啊？系咯，咁啊 都可以睇下呢啲咁样。 都要睇，我日日都追紧，系啦。咁众演员亦都见佢哋，尤其是打嗰啲都真系有落下功夫啊，真系。 哦，有落心机就可以睇下， 有落心机嘅，系。咁啊，就要系啦。咁啊，唔系话无线又衰晒嘅，原来都系咯。 我唔系就系咁睇个品牌嘅，有阵时唔系就话无线就一定睇咁啊。 都有好多条添噶嘛，有阵时系嘛。 吓。 系咯。咁都有啲係有心做嘅，的確係咯。咁或者平時做得 hea 嗰啲，有時都係公司壓力嘅原因嘅啫。我又唔覺得即係無線出就廢柴咁。咁你好多勁嘅人都係乜？你就算 HKTV 都撈過無線啦。 HKTV 班人嗰時都係無線啫。咁佢都可能無線嗰陣做唔到啲想做嘅嘢咁解啫嘛。咁你咪當係一個木人行啦。始終嗰度係咪？咁其實啲人就唔係差嘅，係咯。就個制度公司嗰 part 差啫，咁啊，如果有時出到啲好睇嘅劇，都要睇下嘅。其實首先我提過一下咧，話陳豪之前嗰套啊咩完美伴侶咧，我初都冇諗住睇嘅，我就喺最憎嘅講啲即係咩老婆咩走佬嗰啲啊，唔想睇嘅。喂唔係喎，點解睇咗頭兩集喂唔係講呢啲嘢喎？原來嗰種點解改埋啲咁嘅名？佢根本係講好多人生 價值啊，人生點樣先會快樂啊，係咪有錢就會快樂啊，係咪搵到好多錢返嚟，即係佢就做咗最全香港最出名嘅律師啦，佢講咁佢嗰個力都係佢又唔係誇張嘅，但係即係佢係會用呢啲奇怪嘅方法去贏人嘅，即係你話佢係咪好正路，佢總之贏到就得㗎，佢又未至於犯法咁樣，咁成日會 make deal 嘅，同咁盡量喺上庭之前已經解決件事，係咁，但係其實佢又唔係壞人嚟喎，佢其實都幫咗人喎咁樣，咁但係邵美琪就非常嘅誤解佢啊，即係覺得佢人已經變咗啊，唔係以前嗰個好有理想嘅佢識嗰個陳豪，咁佢講好多呢啲嘢。咁中間又加集阿海，又原來係阿邵美琪，即係啲青梅竹馬咁，成日想溝翻佢。咁你講阿海撲街嚟嘅咧，咁原來佢又冇嘅，即係佢係只不過好關心阿邵美琪咁。咁變咗佢又講下阿陳豪個細佬咁。咁原來佢又成日逼個細佬要跟佢咁，即係要讀法律。咁其實個細佬都係啱可能中學畢業啫嘛。咁點幫佢鋪曬路？但係個細佬一啲都唔中意，唔係話佢讀書唔得，嗰陣時佢唔中意。行呢條路，佢原來早中意表演啊、藝術、音樂。咁中間陳豪又俾佢試，但原來又到佢自己原來唔夠膽，即原來要喺好多人面前表演咧，係佢以為玩下咁簡單，但原來好唔係咁易啊。咁佢問咗好多嘢，即人去 係你想有時啲嘢想到你做嗰時候唔係嗰樣嘢嘛。 冇錯啦，所以唔係好 strict 㗎講啲嘢嚇。咁係啦，咁亦都有講好多係你冇一眼用幾秒鐘去判斷呢個人，因為佢講個細佬個佢鍾意嗰個女仔呢就係開紋身鋪，佢自己都紋曬身又金毛，咁佢一眼就覺得呢個壞人，咁係咪呢？咁原來唔係，佢原來係覺得紋身係一個藝術，佢去過可能旅行見到人哋外國人就係即係用人嘅身體作為畫布㗎嘛，即係其實人哋係喺個名畫上個身度，咁佢都好想有一日可以咁，咁其實原來即係價值有好多個唔同嘅價值啊，有好多嘢。喂，其實嗰套戲講啲嘢好好喎。佢嗱，你聽話好說教，唔係喎，套戲唔說教喎。佢後面講呢樣嘢，但係佢套戲唔係白講出嚟嘅，你要 dab 嘅。同埋佢嗰啲案件咧，佢唔會講曬俾你聽嘅。你一時唔睇咧，可能你唔知佢做咩。即係其實佢唔似無線劇嘅，係啊。但係呢套劇冇人睇，唔 noise 都冇。都非常可惜，其實對佢講嘅嘢好好好嘅，係啊，即係其實香港人真係要睇下，同埋陳豪做，我唔中意睇佢做搞笑，我反而，但係我知道好多中意睇陳豪嘅人，其實中意睇佢做傻佬。 唔係，因為佢有時都係做搞笑先彈出咯。 係，但其實 佢做正經快望睇嗰陣時 候，我覺得呢套戲做得非常之好。咁唔知啊，係你反而一屋老友記啊，反而多人睇咁，即係冇得講，即係一屋老友記何來有得同當年嘅？執到寶比較，由劇本到演出都冇得比，即係但係又反而又唔差喎，個即係個收視，咁所以即係其實一啲劣質嘅觀眾都幾影響緊即係係即係製作嗰方面，咁你都見到佢哋而家都起碼仲會拍下啲即係啲唔同嘅劇種，其實已經係窩裏吉底嘅。即係你好難想象喂無少會拍。 係你班友都唔食咁佢都整啲俾你彈咁樣叫係咁啊。 係囉或者成大英雄咁或者佢啲都開始試下玩一下啲即係唔係咁現實嘅題材係咪咁呢套都唔係話好現實㗎成大英雄其實好明顯係有啲好廣漫味道嘅嘢係咪係咪咁之前亦都玩咗幾套即係有科幻元素佢雖然玩得唔好但係佢 係個夾硬插內喎。 但係佢都嘗試咁其實已經係算是這樣的即大家還想要些什麼是不是在香港一個這樣的地方在這樣的觀眾的口味是不 是是他是翻炒那些反而被人吃的嘛。 是咯是的。即其實那些我看完第一集就不想看下去了如果你說一屋老友記 sorry 的真的。即是歐陽震華繼續是歐陽震華啦那個叫 什麼其實都說了其實只要是這樣翻炒俾啲佢哋鍾意食嗰啲元素跟住又搵返啲人咁呢都係咁樣嚼㗎啦都係啲人。 滕麗明咪跟住滕麗明囉都係咁啦。係 呀。 即係冇乜突破性嘅就係囉。咩咪你陳豪今次做咗個律師又同佢以往做個律師又唔一樣喎。係唔一樣喎。你咪話陳豪做律師睇得多佢唔同嘅。咁呢啲即係大家又會唔會俾個機會呢咁我初初都冇諗住睇咁我 但係睇下啦，睇下啦，即係諗住唔好睇，因為唔係喎。咁有時你、你睇完可能你會改觀，咁你會唔會連一眼嘅機會都唔俾佢咧？咁其實仲衰喎，佢故事入面講，你用幾秒鐘嚟判斷一個人，你成幾秒鐘你都唔俾到劇， 佢就唔睇呢個劇啦，你哋。 係啊，你不如試下開始睇啊！如果你一集都捱唔到，你算啦。可能真係唔係你杯茶，但其實我覺得有啲觀眾可能會覺得好睇嘅，其實。不過即係大家都冇俾機會到，即係有啲即係我覺得寫得好嘅劇啦。即係起碼我覺得佢啲對白係冇廢話，每一句係諗過度過寫出嚟，係充滿一啲即係對人生意義嘅一啲嘅，即係嘅一啲嘅批判啊。唔係堆砌喎，但係又即係佢個古仔入面佢又信喎，同佢發生嘅嘢有關喎。咁其實我覺得都算幾好嘅劇本嚟㗎，咁但係冇人欣賞 ,sorry。咁為咗大家即係試下睇呀，係啦，即係其實我又從來冇放棄過香港嘅電視，即係始終係囉。即係 我咁唔係話咩嘅，即係唔係話佢出品一定唔睇，咁你本身都係揀嚟睇嘅，你覺得嗰套嘢 OK 咪睇囉。 但係最弊好多人係揀人嚟睇咋嘛。 係呀。 佢唔係話即係睇下套劇好唔好睇㗎嘛。即係我就睇套劇好唔好睇㗎，反而邊個做都冇用。即係陳豪都有啲我唔睇㗎，係咪？即係通常搞笑我唔睇啦，但係你話嗰啲咩鬼同你 OT 又 OK 㗎喎。係囉。即係都係要睇下套戲得唔得囉。唔係應該係咁嘅咩？ 你一話幾秒判斷咗佢都佢一見到嗰度賣廣告幾秒睇囉，話又係呢人咁樣，話無線咁樣，佢咪已經判斷咗。 即係你估還估啫，我都初初估成就英雄係笑片啦，即係我都諗住唉呢套戲有得笑啦，我哋又咁樣，點知唔係囉。咁你要睇實質囉。唔係真係唔緊要，你覺得佢每一個作品可以俾你俾幾分鐘佢呀，睇下睇唔到落去咪算囉。咁但我覺得一大部分人都唔係㗎 ,prejudge 啊，未睇已經欸點會好睇呀、啊。咁你點算唔好睇呢，你冇睇過。係咪咁啦 ,ok, 咁我覺得呢套值得即係介紹下，係啦。咁至於個八極拳我睇返真啦，唔係呀，毛澤東地練係毛澤東身邊嗰啲嘅護衛呀。即係原來話從來有宮廷裏面嗰啲嘅叫做大內高手呢，原來好多 都係練八極拳。 練八極拳喎。係呀。 是 不是咁，唔係話蔣介石啊毛澤東啊李登輝嚟指練，係嗰啲近身保鏢練啫，我睇錯咗。如果係就好睇啊，呢套應該唔好拍啊陳展鵬啊，應該拍呢個蔣介石大戰呢個毛澤東啊。跟住呢個鐵拳無敵孫中山再加入係咪 係啊， 跟住一齊再戰呢個九陰白骨爪嘅慈禧，呢套好睇啲應該。是吧，跟住美國那邊又派出醉拳金泰迪㗎嘛。 是 啊。下次應該拍呢套。如果成就喺紅燈嘅話。OK。咁就咁啦 ,OK。咁睇啦睇啦睇啦 ,OK。我覺得呢套電視值得值得介紹下。咁同埋有啲老土呢，就係你嗰啲話人哋抄佢嗰啲咩漫畫呢，其實做咩啫，佢到尾咪就一個回尾槍，原來佢係嚟緊都有套電影版㗎嘛。 我係宣傳嘅諗住。 即係城寨九龍城寨嚟緊有套電影，咁即係 嚟幫佢宣傳咯，諗住借起宣傳嘅。 即係佢鬧無線嚟幫自己宣傳。 係啊，咪又嚟幫佢宣傳。 咁其實你可以唔好用鬧嘅方式㗎嘛，即係你可以用讚嘅方式嘅啫。 哦，咁冇香港嘢，除咗鬧有反應之外，讚係冇反應嘅嗰啲人。 係咩？ 係啊。 哦，咁咪唔知啦，咁繼續啦，係咯，咁繼續賣仇恨啦 ，OK。咁如果你自己嗰個鬧係企唔住腳，因為我都後尾見到好多人出嚟反駁啦，即係唔係就係無線反駁啦，即係好多人都出嚟話啲係抄你呀，係抄唔係抄你呀，或者你個作品其實係本身都好多抄襲其他漫畫或者其他好多作品嘅成分啦，係囉，即係總之就咁啦 ,ok, 咁大家雪亮眼睛你咪睇下囉，你睇下佢到底係抄定致敬定點啦，係囉，我覺得似致敬多啲嘅。 嗯 ,ok, 咁大家自己睇啦 ,ok, 讲唔到係囉。咁我show返即係同大家讲过啲朋友睇返呢套劇都觉得得意係囉。係囉。唔讲由自我讲睇下我有几个囉。係囉咁。 我咪佢逢親啲打嗰啲，如果佢係即係呢种类型唔係话 B 运运嗰啲，其实都会 ok 好睇嘅，如果大家睇。 係啊，佢冇要運㗎，暫時冇啦。係啦、啊、會唔會後尾打到出波咁你等到最後啊，我懷疑會嘅有機會。係啦、啊、打到走隻老虎出嚟啊。 唔知乜佢老虎射球 㗎嘛。佢一開場已經同隻老虎打啦，芝芝老虎。我幾驚成套戲咁。哦，原來又冇喎，裏面好現實㗎。 嗯。 你當嗰個意象啦，係啦，即係同隻老虎打到係。其實就係囉，咁就睇下點啦，係啦，因為佢啲角色仲有好多都未出場啦。 嗯。 即係陳展鵬嗰個失散咗嗰個妹，即係黃君卿都未出場。最緊要佢死咗㗎而家。即係佢話佢細個就已經俾場火燒死咗，但係呢個唔係啦，因為其實呢個真係佢妹㗎嘛。咁但可能係敵人嚟㗎。 嗯。 係呀，唔知呀，你睇落去佢唔似是男信女㗎因為。 嗯。 係呀。咁唔知啦，唔知啦，可能佢樣惡啲，可以係 friend 嘅。或者可能初初係打跟住又通常都係嘅，打下跟住後屘又入埋隊嗰啲嘛。 係可以 嘅。係呀，睇下啦，係囉。咁今晚都有得做嘅，做足七晚㗎嘛。好啦，大家睇下覺得鍾唔鍾意呢，係囉，我覺得唔錯。 嗯。 係囉。好，咁就冇其他。 哦，講到咪好似話鹹蛋出人嗰個病毒廣告似停咗喎，呀、 哦。係咩？喂，之前叫佢擺埋街站喎、啊，大佬。 系啊，但系好似而家话版权问题，好似要收起喎。 袁谷终于出声啦， 系啊，因为好似话我版权原来好似系喺泰国嗰边买。 我估到啦，因为只会泰国先卖俾你，即系肯卖俾你拍避孕套嘅啫嘛。 系。 袁谷冇可能卖俾你拍避孕套咯。 啊。咁但系好似又话讲到啲人好唔中意嘅，又拎咸蛋出嚟卖避孕套。 好唔鍾意係咩人話唔鍾意，我見到啲人話過癮囉啲 喎。唔知喎、啊、又話咩，我見到啲新即報紙寫呀話啲網民唔鍾意呀咩。 唔鍾意咩， 話唔鍾意話我係賣病套咁樣。 咁、哦、我又唔係喎，我見到好多人鬧，我見到好多人話過癮喎反 而。我咁唔知呀，即係總之見到啦，即係原曲出聲嘅而家應該就要停播。 即係其實呢泰國有冇呢、這個這個權其實從來都是很爭議的，因為這個官司反反覆覆打過很多次的，即是一邊贏了一邊又去上訴，沒停過。 沒完的喎。 因為我是去投那幾次的即是香港的所謂 licensing show 呢，我都見到他在兩個對著擺檔的。 嗯。 即是袁谷自己有擺啦，跟著那個泰國那個又自己有擺啦，咁當然泰國那個他翁就是有投了幾個超人的啫。 是投了幾個 幾個啫，就唔包括後邊嗰啲嘅。咁所以佢就變咗，如果你淨係想要即係嗰幾個主要嗰幾個呢，就可以直接同泰國嗰邊版權買啦。咁嗰時我哋都問過，佢話哦你好平㗎咋，即係你整咩呀，咁如果你哋印個公仔真係好平㗎咋，咁佢哋就亦都唔好嗰邊咁麻煩啦，即係佢唔會好理你即係其實點整呀咁樣嘅。佢話如果你真係正式同袁谷嗰邊呢，佢好多嘢會即係要 approve 囉，咁樣咁囉。 嗯， 咁所以我估都估到佢哋從泰國買嘅，一開始已經，因為員工一定唔會 approve 你買避孕套嘅，放心啦。 嚇、啊！ 咁如果咁啊，有啲可惜啦。就如果咁樣，純粹咁要嗌停嘅 咧，唔知啊，都係咁啦，又係啲版權問題。 即雖然唔係話我好鍾意佢攞阿吉田嚟買避孕套啊，我都咁但係又冇話好絕對反感嘅，係囉，即係 我咁你曝光多啲，咁我又唔覺得即係玩下咁樣 OK 囉，我覺得 係咁同埋你關公大戰外星人係咪而家可以發展到去即係拍一個正式廣告，仲拍到一種即係真正特攝片嘅味道，咁我都拍手嘅，講真睇過即係技術面方面係咪， 嗯， 即係意思即係話原來香港其實可以拍到特攝片嘅，不過有冇人即係會睇啫，除非你自己有時有寫原創就應該難啲咯。 嗯， 係咯，即係原來香港係拍到嘅，絕對拍到，啲技術有，係拍得唔錯添，係。咁呢方面啊，值得拍手啊。咁但係你話，攞嚟玩個咁嘅廣告，有少少係咪會都有少少侮辱咗呢個鹹蛋出人咧？咁係有啲嘅，的確。 嗯。 咁不過你話咁啊，俾人禁咗廣告，我又覺得有啲可惜嘅。嚇！ 冇啊，都係咁。都比較混亂啊，好似即係嗰個版權係 混亂，因為佢嗰時海外個版權佢係話咗俾咗泰國嗰邊啊嘛。 係啊，嗰時係咯。 但而家佢哋自己又想揸翻住，唔係因為而家係 ban 帶噶嘛，你要知道，你會真係原曲咩？ 嚇嚇！ 而家 ban 帶噶嘛，咁 ban 帶梗係唔想你咁樣整啦，係咪？ 同埋咧，後料應該同 Bandai 買咯，即係 Bandai 梗係咁覺得嘅， 係正常係咯。 做咩幫翻泰國佬買啫？係咪先？ 係冇理由，即係響佢度冇理由分咗俾人哋去咁樣賣出去咁賺錢 嘅 喎。 的確係有咁樣，嗰時員工唔係好有錢，唔係好掂嘅啫。 嗰時唔掂，要揾人灌水嗰時揾咗泰國啊。 咪咯，咁你真係做過呢個動作，唔係大陸老翻嗰種啊嘛，你係事實上有做過噶嘛。即係人哋唔係老翻你啊嘛，不過當然一路都有問題㗎。如果唔係嗰時阿鄭伊健拍嗰套咁嘅皮碌燈咁嘅頭嗰個超人就唔會停咗啦。 係又唔出唔到街嘛，拍完場。 佢冇拍完到，佢就係拍咗個畫頭啫。 係嘛？ 冇拍完到嘅，得個畫頭咁多嘅。 即係將個開頭拍完嗰個畫頭，跟住就唔俾出街，跟住冇噶。 冇啦，跟住搞唔到啦。咁佢唔喺泰國自己嗰啲 action show 嗰啲，即係嗰啲現場 show 咪出現咯。佢有唔止一個㗎，佢仲作多咗幾個，因為如果反正只不過出啲 show 就冇所謂啦，係咯。但你話拍戲就成唔到事咯，後屘係咯。咁我又覺得其實有時你既然啲人咁鍾意特攝佢去當地，你自己作自己超人，佢哋都 buy 嘅。我又覺得又唔一定要玩行玩超人啦。咁你起碼你大陸自己而家整幾套嗰啲咁嘅自己啲無面超人自己戰隊，喂賣浮嘅知唔知？ 你話咩？即巨神戰擊隊之後啲， 係或者嗰啲好似無面超人咁嗰幾個叫咩話？咩？ 精咩叫咩？ 唔記得啦，將佢哋自己作嗰啲好似無面超人嗰啲，喂賣咗去東南亞有做噶， 係 唔係淨係大陸播噶？ 唔係，如果上次好似咪馬來西亞定咩咪嗰個有隻同 Bandai 合作嗰個咩邊馬？ 係啊係啊，都有啊都有啊，係啊 係有續片添喎，好似我見到佢有新嘅上次。 係咯。咁所以其實拍特攝片邊度係話唔得嘅啫，得㗎，係咯， 嗯， 啊睇下啦，係咯，阿黃維基下次拍完《盜火新聞》先，喂，不如諗諗攞翻 CTI 超人出嚟咧，可能都仲得㗎，啊，可能都 OK 㗎，係咪先？諗下咯，係嘛？咁你話冇乜嘢咩？你咪揾啲肯合作嘅 crossover 咯，例如騰光雲㗎嘛。啊，我睇翻到《無面超人》 一號。 有冇睇翻馬仔？ 我未睇，未睇。 唔係啊 ，OK 啊，我唔知咩香港人鬧，唔能夠理解嘅。咁當然你係肥佬嗰啲係㗎啦，個超人成個波咁啲。 係個肚腩長出嚟喎。 係咯 ，Q 版程度同嚟緊嗰個有一揮嘅。 哦，嚟緊一個真係皮套嘅。 即係嚟緊個 XA 啊嘛， 係。 都係皮套啦，同埋已經親即係真身出現過某啲日本電視劇，我揾唔到嗰個電視劇嗰個片，睇過啲相。 嗯是 他是跟等身的一样咁高的，但是我帮在哪里呢？ 是啊，不知道。 你是都找个細路，找个女仔扮矮一点点啊。 是啊，他找个真的咁大隻，跟他即未变身和变了身之后一样高的。 高度没分别的。 是变了是 Q 版定正常人型的。 不是好 SD 的喎。 是啊，个头咩一坐咗落去咯，我觉得是。 好鬼核突真的。咁啊 ,anyway 啦，希望到时啲女角嗰啲可以吸引到我啊，系咯。 嗯。 其实而家嗰个女又唔系好真系好丑样嘅，虽然有啲男人头咁，但系佢咪又系啲朱慧敏嗰啲咁。即系其实唔系差嘅，不过问题是你捞埋一个和尚，再整个村中直人神仙，喂，整埋真系好骑呢咯。 吓，坏人嚟噶嘛？好似话。 啊，村中直人坏人嚟嘅。 系啊，好似系坏人嚟嘅。 系咩？哦。 系啊，其实系坏嗰边一条友嚟，好似特登利用佢搵咗啲眼噶嘛，好似系。 哦，即系而家已经讲到系讲咗佢坏噶啦。 应该系啊，不过我直接冇睇啊，因为我都见到主角冇兴趣，不过好似见到佢写，好似系坏人嚟。 个主角我唔系最抗拒，系佢班 friend 真系，我真系顶唔顺啊。 嗯， 即系特别顶唔顺啲 friend 啊，咪好紧要噶，即系嗰个而家嗰个阿含忍之人都系啦，你集集要顶嗰三个低能妹。啊！我又睇咗啊，新嗰集咪終於出到呢、這個啊咩咯？即係嗰個 Zero 同阿香合體嗰個狀態咯。 嗯， 佢都係會出嗰個頭殼頂個刀啦、啊。咁但佢唔係實體飛出嚟喎，原來 係 即係佢出兩道光咁嘅。 嗯， 但係佢嗰把刀唔會甩嘅。 嗯， 即係佢唔會飛咗出嚟，個頭變咗光頭喎。 即係佢本身就係揸光刀，但係個嘢甩唔到出嚟。 甩唔到㗎，唔可以嘅，即係揸住都冇嘅，唔得嘅。咁跟住嗰兩個嘢又會合埋，又咪變嗰支棍咯？而嗰支棍佢嗰兩把刀合埋變喎。 嗯， 係咯。咁用嗰支棍又有個掣拉咁樣，有個波轉咁樣，即係同個玩具一樣。 咁啊可以整死只怪兽咁。咁啊今集咪出只嗰啲咩 Hyper Sidon， 即系佢又唔系打之前嗰条友咯，佢打翻只 Hyper Sidon 喎，即系嗰只你一个头又好似嚿屎咁样嗰个咧，嗰个火星人啦，即系吉田最尾嗰集嗰个咧，咪带咗只 Sidon 嚟去打。咁呢集佢就楞翻去嗰个咁嘅俄罗斯妹啊，即系第一集咧咪个靓妹嘅，有个鬼妹嘅，即系佢又无端端楞翻去嗰度讲少少。不过我唔中意讲乜啦，因为纯日文系。OK， 貼咗上群組啊，大家未睇睇下啦。OK， 咁啊，齋睇打都今集反而打得幾多嘅，係啦，係啦。不過都繼續嗰啲傻仔出少啲，但係個傻妹就全場喺度嘅今日。 冇辦法，女主角 係啦，女主角啦，係啦。咁佢就一集師奶過一集嘅，係啦，佢個樣都直逼盧遠欣嘅啦，真係。係，即係你又覺得佢係即係唔係咁後生啊？真係睇多兩集已經。 系老得咁快， 喂，真系老得好快啊！大佬，大家自己睇啊，唔信啊，系咯。咁好啦，仲有冇玩具或者其他或者点样或者睇咗啲咩？ 嗯，冇乜啊，唔系好舒服。 唔系好舒服，讲唔到啊。哦，咁唔紧要啦，系啦，今集大家主要都系想听下呢个自杀特工队嘅啫，系咯。咁啊，讲到噶啦 ，OK。好啦，玩具有冇？冇就哇，诶，原来都讲咗好耐咯喎。 系啊，咁差唔多。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好。咁冇乜特別，換句冇嘢講，咁就報下你有咩做算啦，好冇？ 係《吹夢的巨人》啊！ 哦，下禮終於做呢個《吹夢巨人》啦。 係啊。 哇！但係呢個好似話連即係北美都唔係話太受歡迎喎。 唔，啲票房唔係好掂。 係咯，雖然話屎不保，但係我見到嗰個四眼妹同嗰個阿伯嘅巨人都唔係好有興趣。 如果計翻屎不保啲戲，呢套算屎忽不保啊！ 真係有啲屎忽不保咁啊！大家睇唔睇自己決定啊！咁又未必差嘅，我嗰個樣唔吸引我啫 ，OK？ 係啦， 嗯， 因為你通常啲靚妹咁，你唔會揾啲精靈添。呢個好似咦點解嘟嘟地個樣？個巨人又嘟嘟地咁，即係 唔係個阿伯嚟㗎？佢 白咯，係啊！佢其實喺巨人嚟講，佢算矮細嘅。 可以俾人哋隨手掟得起嘅， 系啦，冇錯啦。咁好唔好睇噶呢套嘢？始終我個排頭就好似唔係幾好睇，係啊。咁我又話咗好睇嘅，話咗好睇嘅 ，OK。我唔敢判斷，有興趣睇下啦，大家 ，OK。咁啊，嗰個咩切勿關燈係咪做咧？下個禮拜 切勿關燈係下個禮拜。 我唔知啊，我見佢又好似有 唔係啊 個畫 喎，唔係喎，如果正常唔 係嘅啫，又係。 如果有都是優先的應該。 哦，咁啊好混亂啊真係。 係。如果下禮拜應該唔係《使徒行者》應該。 係啦，《使徒行者》有啦。阿麥兜啊，阿麥兜犀利啊！今次咧係超人打怪獸嘅講。 係咩？麥兜飯堡奇兵啊！ 飯堡奇兵，但你睇下個 poster 咧，有個好肉酸嘅超人打咗好肉酸嘅怪獸嘅。 哦，佢好似整咗個電飯煲咁嘅機械啊！ 啊！佢因為個超人唔夠打啊，好似咁就要整個機械人去打只怪獸啦。 嗯， 咁樣啦，係。嗯，好，咁有冇其他咧？ 如果下禮拜應該做個咩《櫻桃小丸子》嗰個電影版咯？ 又係動畫。 嚇！咩來自意大利的少年？ 嗯 ，OK， 咁冇噶啦喎。係 啊。正常好似。冇乜啦，應該。 不過韓國嗰套就即係個禮拜都有啲即係優先啦，就正式上即係嗰個喪屍嗰個火車，喪屍屍殺列車，好似8月25好似係咪咧？ 係啊，8月25先 正式上，係啦係啦，咁但係又叫做有啲長嘅，平時都啲長，大家可以即係攝下睇，係啦，咁唔知有冇朋友睇咗啦，係咯。 嗯。 咁有冇其他仲？崩墟是不是好像中間會做的8月18是不是剛剛 是啊8月18了崩墟。 那8月25是不是應該都會有國定殺戮日呢大選狂徒有沒有改 嗯剛才可以為什麼沒有了 是咯為什麼呢可 以可以又退了 真的不是好搞得清楚是哇仲退那裡其實做了很久了。 退到9月29號的那天。 不是那麼大鑊啊 是啊。 我咗九月廿九先做國定殺戮日。 系啊。 哦。哦。O K。 系。睇到冇人睇嘅。 真系冇人睇嘅。喂，九月廿九唔系做拍鳥小姐嗰啲喎，已經去到。 系啊，做拍鳥小姐咯。 哦。O K O K。 冇啊，睇得太耐。 哇！呢套系咪我上个礼拜介紹嗰套嚟嘅呢出？ 上個禮拜咧介紹嗰套嗰套叫做乜鬼嘢話？叫做 Nerf 嗰套啊。 係。 上個禮拜嗰套啊，即係嗰度講我哋玩 game 啫，即係你夠唔夠膽乜乜乜，有100蚊嗰度咧。即係Julia Roberts 個兒生女做嗰套啊。Nerf 原來有得做啊，香港都嚟緊。 是是 是9月1号咁中文名改咗名叫极限挑战啊。挑机极限挑 战。极限挑机。 是啦。咁麻麻地咗呢个中文名好似上次话咩直播啊原来我唔记得咗。是啦。好似正啲啦个名。是啦咁香港叫极限挑机是啦有得做。 嗯。 咁我就补下呢个啦。咁其他就可能唔系好齐啊而家个资料是啦。系啦 ，OK， 算啦，咁下个礼拜睇住下礼拜嗰啲先，系啦，或者仲有第 睇下礼拜先， 怀疑下礼拜仲有第啲数嘅，不过而家个资料好似唔系好速到啊，系咯， 嗯， 算啦，睇下到时睇到乜再同大家讲啊， 好， 好，咁冇嘢补充啦，系嘛， 系，差唔多啦， 好啦，咁啊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嘅听众们啊，多谢大家，咁我哋 Facebook 嗰度有冇嘢想有冇嘢补啊？真系一啲都冇， 嗯，应该冇乜啦， 完全冇啦。 我冇啊！ 你真系不如等我 check 下先，我惊讲漏咗嘢，因为有时嗰度有啲会唔会咧？吓、啊，我补补先啊，睇下有冇先啊，冇咪算咯，系咯。我头先唔记得开翻嚟，即系睇睇先。咁呢、這个系啊、哎，上礼拜新年有同我讲翻，话有个 game 啊，系补翻呢个先。过瘾啊！过瘾在咩咧？就佢将嗰啲叫全部嗰啲神啊！就整個 game 啊，叫做眾神之鬥啊， 係 咁呢個喺 Facebook 度咧，而家大家上去睇已經見到嘅，係啦，好笑啊，有耶穌喎、啊，有耶穌有呢個如來佛祖咁樣喎，真係笑 到咁直接打定咩？ 咪格鬥 game 咯、 啊，格鬥 game 嚟 嘅。佢好笑話個耶穌攞個十字架打人嘅，即係呢啲佢都夠膽玩呢、這個，真係幾好笑，真係要睇下，大家快啲上去睇 ，OK， 詳細大家上去睇下呢度先。有其他 係喐到好勁， 跌曬落去添嗰啲之前嗰啲， 嗯 啊，咁嗰只咩新安州嗰只ROG 就見到個即係啲人砌啦，咁就都幾靚嘅，因為佢啲金邊嗰啲係咁整出嚟再吸個黑色上去啦，都幾薄嘅喎，啲件做得 幾窩花啊嘛，即係中空啊嘛，變咗 係。係啊係啊係啊。咁好似都幾唔錯係咪？ 但係好似擺唔到落去隻身子護度，好似呢隻。 邊個人擺過喎？ 唔係，佢擺咗落去，但係佢個骨關節位唔啱，伸唔到落去嗰度嘅。 哦，咁樣 ，OK。 即係佢只能夠咧， 拍咗腳， 扮曬咁樣跪咗喺嗰度，但係佢拍唔到落去。係。即係佢冚唔埋個蓋。 明白。即係除非你拆咗腳啦。 我唔知佢個骨關節嗰度應該，因為佢個 pat pat 其實應該有個位俾佢塞入去，哦、即係塞住嗰度嘅。佢應該頂住嗰度，應該塞唔到 啊。因為佢本來唔係貨你咁玩啊，咁可能做少。 係啊，因為你本身原本隻 HG 應該嗰個位去貨你咁樣插到，嗰個位應該塞得到啊。佢應該個骨關節下低個囊咧，應該就懟唔到落嗰個位。 OK， 咁另外呢個變形金剛嚟緊嗰套咁嘅騎呢嘢啦嚇，咁打怪獸喎，唔知點解變咗係咯。 是 即是变形金刚下一集咁佢已经摆咗一个造型出嚟呢就有火棒啦真係出现啦。 路人甲啦嗰啲係咪 直情都睇唔出係即係你睇到初仲以为係呢个 Pacific Rim 嗰个造型啫。 个头咁样咁样形状。 身形好似咁就塞咪媽咁有少少红色咁睇落应该似係一个跑车嚟嘅。 正常係。 但佢就唔係有火焰纹咁囉即係唔係嗰个感觉嘅。咁但係嗰啲红色係火焰纹呢我都唔係搞得好清楚。咁睇落就唔係太吸引，如果淨係睇呢一個 個樣唔得， 個設定係啦咁樣嘅。咁定係呢個只不過係佢未得到嗰個 Matrix 之前嘅狀態咧？ 唔知呢、這個拎個 Matrix 都唔會變嘅啦。 嚇、 啊？應該唔會變啦。個 Matrix 嗰啲上次咁喺度送嚟送去都冇人有反應嘅。 咩意思啊？ 咪第三集嗰陣時咪？个 Matrix 咪还咗俾阿 Central 派，跟住阿 Central 派咪又俾翻阿柯柏文咁样抌嚟抌去，好似嗰嚿嘢好似冇乜用咁样。 挤咗个心口都唔会强化嘅。 唔过又劲过，冇啊，又冇知识嘅，佢呢个都唔系好似之前咁啊。之前嗰个 Matrix 明明开又会好大能量，即系或者可以同入边啲前代嗰啲嗰啲至尊金刚沟通嘅，攞啲知识噶嘛。呢、這个都冇讲我做呢样嘢。 冇用咯，唔系佢呢个火棒系咪真未？即系如果你根据卡通，系咪真未攞到个 Matrix？ 未攞啊，火棒攞咗之后先变咗做洛迪文噶嘛。 咁即係呢個唔係洛迪文囉，咁即係佢應該有洛迪文嗰個狀態嘅，我懷疑。咁所以呢、這個可能呢個火炮咪雞啲囉，專登整得。有可能係咁啦，有可能係咁啦。即係佢到時會再變另一個方面 ,hyper 方面。 如果佢變咗洛迪文咪會有。但係唔知啊，我發現又使咩死多次嘅。 唔知啦，唔知道，我其實已經冇興趣睇。OK， 不過即係有圖咪打上嚟睇下啦。 嗯。 啊冇啦，咁算啦，唔講啦，因為馬仔好似好辛苦係。 把聲都變啦， 都好硬係啦。OK， 好啦，好啦，咁、真係鳴謝翻啦，咁多提供咁多招俾聽眾們啦，要 OK。好，多謝大家。好啦，咁我哋講個 email address 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 咧 ，tatsukusf@yahoo.com.hk。咁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咧，歡迎大家寫信俾我哋，等一等回信嘅。咁啊轉個頭咧會擺上咗埋 audiocast.com 同 sci-fi 411。咁亦都會擺上去呢個 sci-fi-backup.thisistab.com。sci-fi 411backup.wordpress.com 同埋呢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咧，就要 under 呢個嘅 record 先會揾到我哋嘅。咁另外咧，香港播放咧，如果頭先更新咗嗰堆嘢咧，咁就會自動有噶啦。咁大家去呢、這個catsquare.com 度揾我哋啦。咁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是、facebook.com/groups。就係同339261276632嘅339261276632嘅，咁你網上播放時間呢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 ,openskyradio.com 俾我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同埋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